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喂，是啊，咁今个礼拜呢我哋提早录音啦，咁啊吓，咁啊即系急唔到啦，咁啊我哋要礼拜六晚啊提早录音，好咁啊等有其他朋友啊会 join 翻我哋先。咁啊，我哋而家同阿不打同马仔讲住戏先啦，好嘛？咁今个礼拜 香 港就应该系直情冇科幻片上噶啦，系嘛？ 睇你点定义啦，冲天火严格嚟讲系咪算咧？ 佢里面有提过佢有个研发咗个新嘅抗癌药咯，那个咩超低能？ 有个叫超级干细胞，长生不老嚟嘅，系 超低能，超能干细胞啊，叫做 系啊系啊。 但其实佢系讲个肠嘅啫，所以嗰样嘢系乜又唔系咁紧要嘅。你话系两葵花宝典都得， 系唔止唔紧要，佢冇广告添，佢得个字嘅啫，系啊。即係識個 full cap 嘅啫，冇提過入面。 哦，咁樣，即係葵花寶典都得嘅話係 ，OK， 好。 係啦，係 Sandy 係。另外有一套即係叫咩冰鎮師咩冰鎮房客。 房客，房客，冰鎮房客。 以為係奶茶嚟嘅大佬，咁啊，我係好睇過㗎啦，之前已經我唔中意啦，不過有啲朋友睇完又話都 OK， 咁我唔係好明咯，因為條橋真係市到喺出奇地，我估唔到咁渣係可以咁啊，我未見過咧喺 blacklist 咗嘅，即系 blacklist 佢哋嘅意思其實係喺字紙攞抄翻出嚟嘅好劇本咁解。咁但係今次呢個咧，我都係應該一早就抌咗落，佢咪開錯第二本 blacklist， 真係 blacklist 嗰個 blacklist 啊！哇，咁 真 blacklist， 係啊， 真一個 dog 嘅 blacklist。 咁可能沖天火同冰鎮房客真係要講講。OK， 好啦，咁我哋快啲數數個榜先，好冇？ 係好，係第一啊，都係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 哇！呢、這個正路啊，係咯， 係嘛？喂，同埋不過做長我就算縮咗喎，我見到五百零場啫喎，今日做 咁啊係啊，不過都唔少長咁都係咯。 即大片嚟計，不嬲。如果你話多得 swing 嗰啲咧，幾個禮拜都七百幾場啊嘛，啊算係即係可能有係嘛分咁啲俾人。 我又唔知道去咗邊喎啲場次係咯，係咯，又冇咩係咯，冇咩威脅到佢㗎，照計係咯。好啦，咁啊， 系啊，系啊， 咁啊，唔系第二位抢啊佢，咁依旧系咩？你的名字系嘛？而家 冇错，喂，同埋我 check 已经1800几啊，即系如果系以今朝做 check， 系啊，大家都估咧 ，weekend 过后咧有机会过2000，咁啊， 系啦，过埋礼拜听日，即系今日听日，我估点都过2000啦，条计好稳阵啦， 过到2000啊，我输啦，系咪？咁但我啊输得好开心，因为呢套戏 开心系啊，即系你个牙胶战都冇乜所谓啫，最紧要套戏得啫，我觉得系咪先？ 好，咁啊，第三位 系奇异博士啊， 系啊，亦都正常啦，系啦， 仲喺度喎，佢真系有啲好劲喎。 当然，咁啊都有人翻睇，唔系，其实咧，你的名字好多人睇咗好多次嘅，即系其实佢一个票房咁劲咧，佢反而唔系话开发到嗰啲新嘅，反而啲原本嗰啲人睇咗好多次，其实系有少少系呢个状态，系啊。咁啊，第四位就系新嗰套啦，系嘛？ 系《冰镇房下》第四。 系啦，哇，都130几场噶，好似有系咯， 系咯，估唔到喎，不过呢套就吓， 怪都有一半人觉得 OK， 咁我呢个先觉得奇，系啦，咁多人唔 OK 嘅，好似我哋咁样觉得，哇，咩烂剧本，咁呢个系咪一阵讲咧？唔一唔够时间讲，咁系咪呢个阵会大讲少少嘅？系啦，咁第五系咪冲天火啊？ 系啦，冇错，冲天火系。 系啦，咁呢个就 冲天火， 睇完出嚟个反应咧，就同个戏名一样嘅，分分钟系啦。 直头系啊，观众就冲天火喺戏院入边，咁认真。 好啦， 系啦，我一间再讲，系有时间我讲讲。 第六位 系呢个最爆盗贼团， 系咩嚟？ 我睇咗， 哦，你又睇咗？ 好笑喎 ，OK 喎呢套。喂，你估唔到噶，真人真事改编噶。 吓？ 真系真噶。 唔系啊， 佢改编自美国，原来开咁耐以来，仲系历史上最大介护车劫喎。佢一架車栽咗$1,700,000，咁耐都未破嘅。嗰單案入面嘅賊人嗰啲，即係咁樣，即係心路，即係拍咗套戲咁樣咯。係啊，真係真事嗰啲。 破個案點樣可以？ 仲要睇到最尾出 Wola 之後，佢有埋佢真人企出嚟，因為佢已經放咗監出嚟㗎。因為佢成單嘢90年到打劫嘅，咁佢都係判咗10年嘅啫。咁出翻嚟咧，出翻嚟又同啲劇組影相。佢揾嗰啲演員啲化妝好似喎， 咁你又話未？ 係啊 ，Argo 咁樣嘅，即係好似哇 100% 一樣個樣咁滯嘅，好好笑。 頭先你話係 啊，笑片嚟 嘅。你話未破案嘅點解？你話未破 笑片嚟 嘅。你話未破案喎呢單嘢點解？ 誒破咗案嘅，後屘即係拉到嘅，拉曬。咁啊，另外拿咗呢單嘢嚟做套戲咁咯。 OK， 好，咁呢個唔會特別講啊，一陣係嘛？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都值得睇咯。你中意睇最爆啊爆笑嘢嗰啲咪睇咯，佢真系笑片嚟嘅。 我以为系搞笑，原来竟然有真事。OK， 好，咁啊第七 系啦，冇错。 第七啊，魔法精灵。 魔法精灵。 哦，卡通片在度，好睇嚟呢套。 嗯， 系 OK 嘅。 系第八就大手牵小手。 系。 喂，我又睇咗呢套，即刻可以倾下。即刻可以講下， 但呢度唔科幻㗎，呢度啊，呢度 點唔科幻？唔科幻。 喂喂， 點科幻？ 小手唔係阿黃遠之係嘛，大佬？ 你啊，講得啱啊！其實入邊最難頂就黃遠之，佢就破壞全套戲氣氛。坦白講，我啊覺得就即刻有時間睇下講下，係啦，我插嘅呢套戲我插嘅。 第九位 係地獄解碼， 係啦，都仲有係啦。好 系啦，第十就列车上的女孩。 系啦，系啦。好，咁啊，有冇啲系新上但系喺下边嘅？会唔会系我不是潘金莲咧？第十六位。 系啊，呢新上啊。 系啦，但系佢其实上得好少场啊，所以冇办法啊，即系佢得五场，咁所以十六位又唔算好低嘅，其实相对。 唔系，我美国第一情缘应该都系新上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美国第一情缘话讲呢个奥巴马爱情故事嘛，系嘛？ 系第几位？ 哦，呢个十五啊，奥巴马爱情故事。 唔系， 系啊，真系奥巴马爱情故事啊，大佬，认真拍噶，我睇唔到啊，我唔知啊，我唔俾翻你。 见到网上咧有阿 Johnny Depp 扮啊 Donald Trump 嗰个，唔知系咩。 我唔知，嗰个搞笑， 嗰个搞笑，啲美国总统都攞佢啲古仔嚟讲嘅，真系大剂啊，真系。 系。 好，咁啊，第十五。 其实仲有噶，有啲新嘢，譬如暗杀教室。暗殺教室嗰個其實係 OVA 嘅，即係劇場版嘅電影，卡通嘅，即係唔係真人版。 明白明白，365日倒數計時嗰個，得兩場。 冇錯， 所以 冇錯。 十七位 嘅。跟住仲有深夜食堂，仲有深夜食堂二，都係優先，係啊優先。 優先， 好啦， 優先。 係啊，呢兩套優先。 就第幾位係而家？就21嘅，係啦，係啦，係啦。 系爱在海的边缘都应该优先 嘅。哦，系优先嘅。 系系系优先呢套 嘢。呢套其实我睇过，我睇咗好耐添，不过冇同大家讲过，因为纯文艺片，咁我纯粹为咗女主角入场嘅啫。女主角咪就系阿边个咯？阿机械女咯。 系男主角好似系磁力王嚟噶，系咪？ 好似系，好似系。 系后生版嗰个磁力王嗰个。 我冇真系查嗰啲名，不过我睇过下嘅呢套嘢。咁其實悶到九彩嘅，文藝都飛起嘅 ，OK， 咁啊，但係又好睇喎，咁如果大家鍾意文藝就可以睇嘅 ，OK， 嚇，唔係好奇怪嘅，雖然佢係愛情，但係其實佢講佢哋殺咗人嘅，係啊，咪即係或者咁講，佢冇救到人啊，嚇，係啊，咁最尾 坐監 嘅要，係啊，係，咪因為咁講，佢係簡單講，佢其實係冇仔生，跟住佢有個人就咪有隻船咁啦，咁啊裏邊有個 BB， 咁但係佢就冇話及時好似。即係揾人救嗰個男人啊，咁結果就佢哋自己就將個 BB 養大，咁當然唔係好大啦，就十歲八歲，但後面就發現咗佢個生母，咁就結果後面就輾轉嘅男主角就將件事即係佢冇辦法隱瞞啊，即係想話俾人聽啊，不斷即係可能有啲愧疚啊嘛，咁結果就最尾係即係要俾翻女人咁樣嘅，咁但係嗰個女又反而好多謝佢哋喎，因為如果唔係可能佢已經死咗，佢覺得。系咁，佢真系当佢系妈妈咯，当阿机械女，系咁啦，咁啦 ，OK， 文艺都好嘅，呢套文艺片系其实又好睇嘅，咁你或者正式上嗰阵，大家先讲啦 ，OK， 呢套系 好， 系 好 啦，咁啊，头先啊，香港嘅观众以个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讲戏噶啦，咁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啊，熄机。好啦，讲咩先咧？讲边套先 咧？咁啊。我講啊，先苦後甜啦，誒講套扯曬火套先啦，沖天火。 好。 咁咧嚴格嚟講咧，沖天火就真係即係都算有科幻元素，因為一開波已經係一個咧構想嘅香港。嗱，香港我研究過佢啊，佢係維港嘅支柱。咁咧唔知點解喺西九咧新咗一個新嘅西九，即係新西九新長咗喎。 哦、 即封咗个海湾嘅，增长咗条长嘅车。 系啊，未来香港嚟嘅可能系。 未来香港系啦，佢又冇讲，即系佢国家唔敢讲啊，即系唔知系咪香港嘅。 系。 咁啊，总之新出嚟喺个尽头度起咗等话冲天大厦。 系。 呢个冲天大厦咧，就两等好似 ICC 咁样，就做条柱，上面仲有一等 ICC， 你如咁高，就话佢话系啊，佢话咩220层啊？我记得，我记忆嘅啫，我冇抄低啊，即系总之话好拉高。 系 啦，咁、那个高咧，佢都有个主观镜嘅，顶楼望出嚟系咩嚟咧？ 喺唔到香港啊，雲嚟嘅。 入咗雲， 系啊，咁啊，哇！我咁样睇，哇，仲唔系科幻呢铺？我要你睇得讲啦。 再高啲，轨道电梯嘅啦，再高啲太空。 系啊，跟住一入去到正题啦，就见到阿喂詹瑞文做博士喎，詹瑞文博士喎， 系咁 搞笑位喎，系啦，着住个呢个医生袍咁样就话哇，我一定要攞到呢个超人干细胞咁样嗱口讲嘅啫。由头到尾我连个细胞核都冇见过，得唔得？冇见过细胞核，咁但系后期讲佢要抢嘅，即系佢要抢个超人干细胞。咁咧个超人干细胞咩状态咧？佢系利宾纳，得唔得？系啦， 唔系樽装啊，唔系樽装啊， 系啦，真系樽装，佢仲系嗰只咧。 真 当 你 分揽 搞 错，我真系你真，佢仲要嗱，你知唔知而家兴有只水壶咧？我老婆喺度买嘅，系诶，即系好扁嘅，即系只长方形好扁嗰只水樽装住。 OK， 系啦，就全部就浅紫色你分揽，就起码十碌八碌咁样摆咗喺个车度，就话要抢嗰架急送车，系啦，咁就开个故仔嘅，哇，咁样已经交尾好浓啦，嗱，唔计个 poster 入场。嗱，咁你問我咧，我就即係我又冇乜做功課，因為即係呢啲戲我都覺得懶懶地㗎啦。我唔做功課入場，我就齋睇個 poster。嗱，我睇個 poster， 後面就著火，跟住前面咧，阿吳彥祖揸槍㗎喎。咁我嘅理解好簡單，就係通天大廈入面火災，而入面有警匪案。 我都以為係， 係啦，照計係咁啊，係咪先？咁原來唔係，吹你唔漲，崩唔著。佢根本上就一個搶奪超能幹細胞的劇情片，咁個叫劇情片呢，因為林嶺東拍照嘅我估係動作片啦。咁我發覺呢，我數，我真係數秒數啦，你當我急救琴心，動作場口加埋，我諗都唔知有冇十分鐘。 唔係啩？ 其餘都係講嘅啫。係啊，幾場瑣瑣碎碎咁啊，叫做舉下槍啊，開下槍又打下咁樣。咁呢角色身份啦讲咗啦，吳彥祖你当就係嗰等通天大厦嘅保安主任。 个通天大厦咪就佢叫天空一号嗰、那个。 係啦，就叫 Skyone， 係啦，个名都交啦。係啦。 係咩医疗中心嚟㗎喎。 冇错，咪佢係商厦。好似冇商场嘅，即係商厦个顶呢就话係嗰啲叫做最新嘅尖端嘅医疗技术。咁而个顶层啊，或者唔系顶啦，即係最顶嗰几十零层咧，就系阿正系阿张正初去研究嗰个医疗集团。咁张正初之前咁啊有啲前因后果嘅。咁啊吴彦祖就系即系嗰等大厦嘅保安主任啦。咁但系咧同期，咁咧吴彦祖原来之前咧就系救过阿张正初嗰个师傅嘅。咁佢之前有啲回忆交代，就有个老师傅。咁啊喺个师傅喺个旧嘅实验室度咧火烛。咁啊烧死咗个人嘅。咁而张正初呢係啦冲入嚟救，咁啊救咗张正初出去。咁救嗰陣时就嗰陣时係唔完咗，咁嗰陣时好似即係当差咁之类啦。咁最后就张正初呢继承咗即係佢师傅嘅笔记呢，就做咗个超人干细胞。咁即係大桥系咁嘅。咁当然大桥系咁呢，咁张正初梗系中㗎啦，好少去影反派啦。咁张正初个老公系奸，咁佢又想攞咗嗰啲就食火就嚟赚钱咁样。即係你记住大桥系咁。咁中间有啲博弈嘅，即係佢张正初个老公就奸啦，但佢之前都有个 partner 嘅，咁个 partner 鬼打鬼就搵詹瑞文，都系啲博士嚟㗎嘛。咁詹瑞文就话，只要攞到个利宾纳俾我呢，我就可以做到张正初咁嘅效果，可以治疗癌症，同埋可以令到人长生不老咁样。咁成件事都讲嘅啫，冇案例嘅，亦都冇见过佢有任何医疗画面嘅，得唔得？咁於是就揾咗巨人去夾嗰架車，冇錯。咁於是就有啲動作囉，咁夾架車咁吳彥祖就知道同佢打咗幾場。咁後屘又夾，咁原來夾嗰個人呢，其中一個就係嗰個教授個仔，因為教授個仔呢就原來查到想當年佢老豆咪燒死嘅，佢老豆喺火燭之前俾人嚟撲死，係啦。咁佢就要揾個兇手。咁呢啲橋一講咁，最後撲邊個呢？冇回憶片段交代。咁梗係張正初個老公啦，佢想立佢本筆記，咁就幫 Q 咗佢，然後先再放火嘅，咁樣大小係咁囉。咁扭來扭去中間啲情節就講嘅啫，冇乜動作嘅。最後點呢？最後就唔知點樣又係啦，就燒死埋呀張正初。咁吳彥祖同張正初呢，你問我可能有少少感情位啦，但係就曖昧嘅，即係唔係話正式拍拖咁啦。咁阿吳彥祖又話佢以前個老婆死咗嘅，咁即係而家就單身嘅，咁但係就張正初就 就又係幫佢一派咁樣啦。咁最後總之燒死咗張形倉，咁唔贏咗幫佢報仇。咁啊報仇又搞啲搞到攻到上去，最後啊打來打去咁樣，跟住最後啊又係俾條片佢睇，就係睇翻阿張敬初俾人燒嗰陣時嗰、那個嗰段片嚟嘅。咁啊俾佢老公睇，咁佢老公睇咁啊又喺度又奸到出汁啊講嘢咁啊，跟住後屘佢撳停條片就話唔睇咁樣。咁咧撳停條片其實撳嗰個炸彈，咁佢就原來喺個停車場啊買啲炸彈，咁都嗱其實都唔知道幾時買嘅，無端端就話買咗。咁一撳掣就發炸彈咁啊，炸好勁喎！佢停車場真係炸彈啫嘛，一個炸彈啫嘛，我見一架車嚟啫。但一炸咧，唔知點整，砰砰砰，由一樓炸到上去差唔多一百樓，成等嘢炸咗，跟住攔腰斷咗。咁、我頭先講過係兩等 ICC 咁高，上面再加一個 ICC 嘛。咁佢由下面一樓炸拉到上去，即係第一百樓，咁啊兩等 ICC 著曬火，中間再大爆，大爆完之後啦，上面嗰等 ICC 成都扮咗落個維港度。 我以為射咗上太空啫，係咯。 咁最大镬就最大镬最大镬，最后嗰个索真系着晒火，最后见到吴彦祖冲临跌落嚟拉歪咁样，跟住啊见到佢咁样估到佢冇得救啦，其他啲人啊冇事嘅，即系阿詹水文冇事啊，另外佢仲有啲咩黎耀祥啊、黑仔啊咁嗰啲二线嗰啲人嘅，咁啊冇事，谂住吴彦祖死嘛，最后一个索，原来佢冧嗰下咧，吴彦祖啊孭住咗个降落伞跳出块玻璃窗，咁啊开降落伞就冇事。 咁、啊、我以為佢打咗嗰啲超能幹細胞變咗超人啊！ 咁樣 臨尾我復原咗啊！啲下呢個就出嚟， 唔係變咗光之人啦、啊，直情變咗超人啦、啊，鹹蛋超人啦、 啊，係啊！總之又哇臭到咁咧，套嘢咧即係破咗底線。嗱、我不嬲覺得驚心破已經難㗎啦。咁啊，今年仲有套啊叫《偷天特務》。咁我不嬲咧，因為我而家已經寫緊啲回顧文啦，你知年尾要交好多回顧文。咁我不嬲咧，擺咗爛片之王咧就偷天特務嘅。喂，睇完呢套破咗，呢套最難，盡咗落咗底線，哇，悶到咧係好悶啊！ 超越到嘅。 你最大鑊就你林永生嘅動作片喎，佢啲動作咧係好求其啊，一兩嘢啊，跟住同埋佢最大鑊就係佢打唔斷氣啊！咩要打唔斷氣呢，就係當佢打完啦，你以為完咗場戲啦，但佢又會有啲人反擊嘅，即係永遠打暈咗個人，嗰人又會起身又再打，咁但係再打呢，你以為佢會逆轉勝啦，佢又唔會喎，佢再起翻身打呢，打多可能兩三秒啦，佢又係輸喎，咁你做咩起翻身嘅？ 喪屍片啊，喪屍片呢啲 係。咪長期都係咁喎，飛天入去明明都走得甩㗎啦，但硬係又有嘢 kick kick 佢，咁但係 kick kick 佢又咪有啲咩特別大場面，但之後又搞咗兩三嘢又走得甩。咁你做乜搞呢啲嘢啫？你奄奄悶悶，咁啊成程又節奏又亂，咁同埋佢嗰啲回憶位咧剪到好零碎嘅，即係好多嘢都係靠啲角色咧講出嚟，同埋佢啲呢個大鑊，佢肯定就唔係粵語劇本嚟嘅，佢係國語劇本，但係就配粵語，但係配到咧書面語喎。 嚇！ 即係咧，佢講嘢咧文皺皺無端端又咩？哇！這場火災很即係哇！這場火燒得很厲害啊！咁樣， 哎、 大佬，係啊！ 佢 破曬底線，我真係頂唔順啊！ 咁配嘅？ 係啊！佢書面語講嘢啊，仲要嗰啲感情戲咧講出口噶、我對你其實也有啲感覺咁樣。哎呀，大佬，我真係頂唔順咯、我真係過曬，過真係頂。哇！我現場睇 馬仔 係你馬仔講。 我唔係我話應該練下詩啊嘛，佢哋第一啲對白嗰種。 家產泥齊種樹嗰啲係嘛？ 係啊， 嗰啲講話喎，唔係書面語喎啲。 係啊，書面語講啊，哇！我真係頂到我嘅。 你今天 哇！我睇到真係火都滾埋，煙沖天火。真係唔掂 嘅。咁就好特別喎啲出嘢。嗱，其實我知咩問題，因為其實咧，佢哋都係嘗試玩啲科幻嘅，其實好明顯呢套都係有少少嘅，但係咧佢哋唔識得玩啊。都是呢個問題，係、嗱，當然我話佢要變超人呢啲就吹水講笑嘅啫， 係搞笑啦，搞笑， 因為歷史片佢都冇變超人嘅，但係人哋可以咧係去嗱，好簡單啫，你嗰啲即係達文西密碼嘅系列，唔係佢都搞到又去揾呢、這個咩搶呢、這個咩反物質係嘛，又咩，喂，其實嗰都係咁啫嘛，咁其實但係你又都唔會 expect 佢變超人㗎，或者有外星人嘅一啲咩怪嘅。即係其實係可以咁樣有少少科幻嘅設定，咁跟住其實只係一個比較警匪或者鬥志係可以，但係佢呢啲香港啲或者中國人一般唔係好識得玩嘅，唔知點解會。其實我哋一陣會討論到㗎，因為有幾套嘢等於插，今日全插嘅，似乎啲嘢全部係。 系啊，即系对比啊，点解人哋韩国、日本做得到，香港做唔到，中国人做唔到，或者中国人都仲要再对比喎，台湾、大陆都仲好少少喎，点解香港系特别差嗰个咧？咁一阵会讲嘅，系啊，呢个成今日 讲晒唔到， 系啊，好啦，咁啊问翻先嗱，黎耀祥同阿张兆辉都系啲咩？即系二三线角色嚟嘅喺呢套入。 二三线，但系黎耀祥同埋黑仔咧，即系嗰个阿士出嚟嗰、那个，即系黑仔，即系好出名，我唔知佢全名叫咩。咁咧就叫做系捻埋阿教授个仔，咁啊就拍住就去一开头抢嗰个超人钢铁包。 哦。 咁啊，当然吴彦祖啊，梗系去守护啦。但系守下咧，吴彦祖啊帮咗教授个仔嘅。因为知道佢上头都系奸，咁啊叫做抢啊，帮手抢咁样啦，系啦，咁啊冇死嘅两个，咁但系就啊，系啦，即系叫做帮住啦。咁另外张兆辉啊，调翻转就系奸嘅保安，吴彦祖嘅下属你讲，咁但系后屘咧就佢就奸嘅，咁啊开枪打翻阿吴彦祖嘅，系啦。 嗱，咁另外咁啊个咩台湾过嚟嘅咩癌症末期嘅女子， 冇错，咁嗰个就系阿郭采洁啦。郭采洁如果你知就有睇《冲上云霄》。做阿 Cool Man 嗰条女，即系阿张智霖沟嗰条女就系郭采洁。咁嗰条女咧， 我以为你讲阿杜汶泽嗰出，我以为你讲 紧。系唔系？咁样跟住咁佢个角色就系话眼睛末期，咁佢大佬就系张孝全，咁所以佢就由台湾过嚟咧，就原本佢唔介入呢件事嘅，咁但系就纯粹就去求啲人Sky One 就俾佢医佢个妹都眼睛，咁但系佢冇钱噶嘛，咁啊而家唔制啦，咁唔制点转咧喺个停车场度遇到嗰单劫案。咁佢於是就上咗車揸走咗個超人鋼細胞。咁所以變咗佢係介入咗呢件事。但佢後期呢就想無間道嘅。但後咩呀氣暗投明咁最後又幫咗教授個仔咁樣你當係咁。 即都係。 咁但係張孝全後咩冇死嘅。係呀係啦係啦冇錯。 即唔係唔拉交嘅呢啲反而係緊要嘅。OK。係呀佢介紹有講我就但係奇怪想聽你一路都冇提過嘅咁樣。 系啊，系啊，唔系好关事嘅，其实 唔系关事， 唔系中间啲动作场口系佢大佬做咯，因为佢话佢大佬喺台湾当兵，咁啊吴彦祖嘅保安主任咪好抽得嘅，咁啊有啲场口位又叫做，起码佢唔系正常人，起码都识得执到支枪都识射咁咯，即系咁啊叫做交代咗佢点解识射咁咯，系啦，咁啊但系自己冇枪嘅本身，即系佢都系执人哋啲枪喺度反抗啊，好被动下嘅个角色咁样。 系，明白。即系其实本来可以应该砌到套 OK 嘅戏嘅，不过即系奈何砌咗出嚟就好。 即係 好膠啦， 係啊係啊，膠味好濃，係啊。同埋呢套咧調翻轉喎，其實就唔係林永東合拍片嚟嘅，呢套 exactly 國產片嚟，即係情況同呢個湄公河行動一樣，即係翻國內揾香港導演拍。咁我估酷都係香港酷，即係可能係大陸酷。咁啊，基本上佢其實冇乜景係香港噶，除咗嗰個 CG 維港啦，佢大部分我見佢借景嘅啫，即係唔係香港。 我明白，即係其實係完全係國內電影嚟 嘅。OK， 冇錯冇錯。 好嘅，好啦，咁就讲完㗎喇係咪咁就。 讲句啦係啊，大家都唔使睇啦你问我係啊。 大家唔话当笑片睇一流喎。 咁又睇你个水准去到边囉，即係你呢啲笑到嘅咁就赢咗囉，咁你个人都好乐观係。 但係头先听不打我听佢咁样讲我觉得好似。即係如果我当笑片 好 吸引喎好似。 当笑片睇好 奇啊。喂但係咁讲。我又嗰句啦，我講得精彩過套戲嘅，好多人都咁講，我咁講啊精彩，你睇你就知啊。 唔知啊，所以有啲人話我又好笑啊套戲咯，咁咯，咁我都見啲人係咁評價嘅。OK， 好，咁大家自己諗啊。 唔係，因為照翻呢個片頭係真係笑片，可能真係好睇喎。 係可能，係啊，可能係啊，即係直頭索性玩膠佢，跟住詹瑞文又著裝甲喎，咁啊，跟住佢又 打車。你好似上次啊劉德華嗰套嘛，你話拍到好似上次王晶係嘛？ 係啊，偷天特務咁樣啦，係咁分分鐘可能有驚喜。 O K 啊，係 啊， 好啲啲咪好啲啊，可能啊。好，咁另外一套啦，啊，冰鎮奶茶，唔係冰鎮房客嘅。 呢套就真係爆啦！嗱，我都知坊間好多人講。咁但係呢我先講咗先我嘅試點啦咁我睇完就即係好多人就話佢其實個套路呢就似殺人犯嘅真係咁我唔講我撚港產片先反而佢個係佢似殺人犯嘅套路咁但係呢唔講港產片嘅類比先啦咁你即係始終嘅西片啦我覺得佢其實成個大橋似The Boy 嘅The Boy 就係其實三四個月前上就叫做屍骸死屍嘅屍孩子個孩佢似嘅咁嗰個調返轉就係話要請個看護睇住個公仔嘛咁、 啊、 但係入面有好多 好多怪呢怪气，最后村呢，咁而家即系村桥啦。咁最后村就话原来嗰、那个即系唔系有鬼嘅，亦都唔系嗰只公仔识喐，而系根本上有个人住咗喺入边。咁、那、嗰个人咧就系、是、嗰个仔其实嗰阵时火灾冇死到，咁佢又想运个康护，想同佢搞嘢咁样嘅，即系啲尸骸嘅咁。 桥好啲喎、啊，都 fan 氹桥啫。 咁啊，梗系尸骸好睇啲，尸骸我嗰个礼拜都叫做话啊 OK 啊，中上都唔差。咁呢套啊，即系套路迟啫，咁但系佢梗系拍得差过尸骸。咁啊，即系我你问我就我啊冇惊过，我唔知话都有网民话会吓到叫，我喺边度吓到叫。 自己有啲自己吓自己。 系得即系远红咯，远红嗰下其实吓声啫嘛，即系去搵嗰只远红，有啲柴喺度喐，跟住突然间爆咗一下声， 可爱小 叫做嗰下有惊吓位咯，其余边有嘅我都唔觉有咩吓。 嗰度惊吓睇。 系啊，喂，我数到喺呢度啫，有边啲吓啊？做晒出嚟俾睇嘅，你边度嘢吓啫？冇嘢吓你噶。 我又系当笑片睇嘅，你问我啊。 唔系咯，咁你聚焦， 我哋 点解 我 话字 都笑嘅？你唔好问我啦，系啊，我睇午夜凶铃都觉得好笑，系啦。 唔系咁啊，聚焦就系话咩？喂，杀人犯就系、是、无厘头个僆仔，其实我系不老正咯，咁之类，咁啊即刻啲人已经报警啦，打晒999。咁呢度咪一样咯，无厘头咁样见到个僆仔，原来喺个地牢，跟住把环望过去，原来佢个仔不嬲啊瘫嘅，但系成只企咗喺度。咁原来个仔冇瘫，就话佢瘫啊扮瘫，咁啊跟住出嚟杀人，我真系过咗我个接受底线，拗晒头，咁啊仲要行得走得嘅，好抽得嘅。又跑得啊！哇，立埋仲可以做裝修喎，十釘啊，單槍啊，即乜都識做。佢真係遊埋杯水得㗎，我估係啊！真係落埋去個冰座下面嗰陣煮飯都得啦。哇！拗曬頭咯、啊，我真係睇到 整下車啊！ 咪咯，咁你嗱，第一就我遇啊驚慄啦。咁同埋我又有少少即係又係發行，即係佢吹到咁大，又話咩 dead list 電影。咁啊，跟住佢張 poster 咧列咗就話以往嘅 bad list 電影咧好多都攞獎，咁佢比美嗰啲戲咧全部最 top 嘅喎，哇！即係連上當年即係幾套大嘅攞最佳劇本啲戲都係話原來喺 bad list 度要鬧翻上嚟而攞獎嘅，喂吹到咁大，我好有期望對個劇本，喂你唔係搞啲咁嘅嘢啊？咁你三人一警，屌唔係佢殺就你殺，唔係你殺就第三個殺，喂仲簡單過你玩 Q 乸，咁你有咩好估啫？觀眾啱曬頭，咁你夾硬話個坦嘅殺人。那個僆仔又冇走到，原來喺間屋度屌，咁你跟住，喂最大鑊佢穿橋唔係穿最尾喎，佢穿到佢四分三就穿喎，跟住四分一咧係唔知喺入邊困獸鬥喎，但係困獸鬥又唔報警，又唔攞電話，又唔走出去，我都唔知做乜喺你入邊困來困去，哇拖來拖去喺個屋度走來走去，咁最後喂玩到落河，跟住仲要箍住佢咩搏死，咁你唉佢好多鑊阿媽打暈咗個仔㗎啦，咁你一係走一係你嘴多一嘢囉，你一係搵繩綁住佢。咩打暈咗又唔理，咁後屘佢又起身又搞暈一輪，打暈咗佢又起身，喂無限復活咁點搞啊呢啲係咪 即係呢個都唔係最大嘅問題嚟嘅，我覺得今天一開始個橋已經唔得嘅，因為我自己呢我冇估到佢最尾係咁，因為我冇諗到佢係咁簡單。即係我有一路睇呢我諗有幾個可能性嘅。即係你個古仔如果你個古仔咁寫落去有幾個可能性嘅。咁第一其實所有嘢都係佢媽幻想出嚟嘅。 係啦係啦，有人有話呢個版本嘅。即係可能係佢 幻想呢有好多好多種幻想。第一種呢就係、是、呢其實調返轉呢坦咗個其實係個媽 ,ok, 呢個其中一個 ,ok, 咁只要所有嘢就去坦咗嗰陣佢自己要發夢嘅啫。 冇错， 就冇嗰啲嘢嘅 ，OK。咁但系呢个都可以系一种惊栗嚟嘅。如果你做到最尾，原来个真相系一路瞓喺度嗰个阿妈，咁其实冇嗰啲嘢，但系佢其实一个咁样坐嘅人都系好惊栗嘅呢件事 ，OK。如果你拍得好嘅话，你表达到呢样嘢。咁第二个可能咧，就系系个妈其实黐线嘅。咁应该系嗰个医生嚟到咧，就见到个真相，其实杀紧人嗰系个妈自己。 系啊，夜景有人想讲。 即係有少少 cycle 咁，嗱，其實佢呢套戲咧，基本上佢都係玩緊 cycle 嘅，即係嗰個 係啱 嗰個嘅。咁好啦，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個可能性㗎，即係如果你要諗，我明知你 twist 橋㗎啦，你又講過呢個又 blacklist， 即係屎坑垃圾桶撈翻出嚟嘅好劇本，咁一定條橋 twist 得好靚，我點會諗你 twist 得渣嘅啫？係咪先？我諗喂，我都即刻諗到嗰啲，你應該勁過我啦，你 blacklist 係咪？咁我諗下，喂，咁可能好過癮喎，我都好想期待下個 ending 有咩 twist 到我喎。喂，竟然係粵語長片橋，就係嗰個坐輪椅嗰個原來冇跛，你唔係呀嘛？ 同埋佢唔係紫草輪椅啊嘛，即草輪椅你話扮低好多叫做 金 運。我知啊，咁佢而家殘啊嘛，大佬啊，你瞓喺度喐噶嘛，點點扮半年嘅。 就係話坐輪椅嗰個人其實唔係低啊嘛。咁你睇粵語片，睇到我唔記得邊套都有㗎啦，記得之前係咪？是不是连周润发都有套是这样我不知道。 有中环四海中环四海就是这 样。有是啊中环四海。 最后跳出来呀咁跟住打叫前手返仲开枪啊。 咁唔系中环四海其实之前呢个粤语片已经有㗎啦。咁你呢啲其实一啲好港产片嗰啲你其实你都有少估到嘅嗰种咁嘅出桥嚟㗎啫 ,ok? 嗱其实你成个瞓低又好同坐轮椅条桥系一样嘅。即系总之都系一个你本来觉得佢最唔可能嗰个原来就是凶手嘛，其实呢个唔出奇嘅 ,ok, 今年一次次都系最唔可能嗰个凶手嘅，最唔可能凶手呢个冇问题，但你点样玩最唔可能啫。咁但佢呢条 桥 系 手法 最最旧嘅桥嚟嘅，根本就完全吓我冇諗佢就是、简单到我諗唔到啊，你明唔明？我简单到冇諗佢会用条咁嘅桥啊。咁同埋仲有，如果呢一个只系佢一路照顾嘅一个病人细路仔呢，成件事都仲顺少少，呢个系佢亲生仔嚟嘅。咁而呢最怪嘅地方就係佢成日懷緬啦，佢呢個親生仔細個嗰陣，我同阿馬仔傾嗰陣呢，馬仔話馬仔講俾人，你話你知道其實佢阿媽係心理係點，你講呀馬仔。 係佢就係鍾意我size嘅細路。 其實佢 係 係呢個正太控呀，我哋叫做即係細路女係萝莉控呀，細路仔係正太控。即係其實可能呢套戲佢嗰個媽呢係一個正太控嚟嘅。咁因為佢個仔大個咗，佢就唔鍾意佢啦。咁而家有個代有個細嘅細路仔嚟呢，佢又真係代入咗呢個細路仔。嗱係嘅，我呢個唔係講笑啊，佢呢個戲的確有少少係咁。 但事實最後係啊，因為最後領養埋佢㗎嘛，係啊，開心㗎嘛，係啊。 佢殺佢呢個大個咗嘅仔嘅時候，佢係完全冇任何嘅留守嘅。 係啊係啊，仲要即係少少博弈位都冇喎，傾咗幾句啦，埋牙堅搏㗎喎。就直頭救個外即係外人多過就去救熟 呢 個仔。 所以我哋話佢係正太控呢個唔係講笑㗎，呢個講真。咁但係咁樣嘅一個咁嘅女主角，你覺唔覺佢個英雄呢？其實成件事你可以話由開頭到嬲尾呀，即係由開頭發生個車禍咩，係佢送個仔去想去送去第二度，咁呢係全係佢先係嗰個搞，即係佢唔係主謀，但係佢令到件事發生嗰、那個。咁你呢、這個你想寫落佢好似個女英雄咁嘅時候，但原來成件事就係呢條撲街搞出嚟嘅，你 O 唔 OK 先？我唔 OK。 我哋講笑話，其實有啲三級片段冇出到街嘅，佢本身其實拎咗仔係咁樣玩嘅。 哦，真係 啊！ 鹹嘢嚟嘅 ，OK。 係啊，鹹嘢嚟嘅，即係 A.V. 嗰啲禁室培育嗰啲炒埋一 次。嗱，不過就正太版咁樣 ，OK。 係正太版， 都係咁上下啦。咁呢套戏呢其实最劲嗰个星你估系边个呢？唔系嗰个妈喎，虽然你话嗰个妈都边个话介绍下得啊嘛啫。 哦，咪 识我啫，佢又靠你去。 哦，咪上一次清康嗰个版本个女主角。 上一次意思系边次？上一次。 哦，知道，即系最近最紧嗰套清康，唔系嚟紧嗰套。 咪咁系啊，一定唔系嚟紧。边套？唔系，因为再对上都有几套，你讲系边套先？你上次只有 Jack Black。嗰套 Peter Jackson 做导演嗰套你讲嘅， 系啊，我套系啊， 佢就系嗰个俾阿 King Kong 捉住嗰个女啊嘛， 系啊， 即系 King Kong 最中意玩嗰只 Barbie 就系呢个妈 ，OK， 其实佢已经一把年纪，但系咧其实算 keep 得几唔错嘅，如果以鬼婆嚟讲 ，OK， 真系， 唔系佢有个直头老全火添，即系全火争呢个 点，冇露点嘅，系啦，咁其实你睇落咧，你觉得 真型几靓嘅，真型几靓， 似佢家姐嘅啫，其实我未觉得唔似佢妈，但系其实佢真系年纪系得噶。但即係話佢 keep 得好好嘅，呢個女主角嘥曬都係入邊 ，OK。咁啊好啦，最出名係邊個？唔都係個仔，都未係。雖然個仔咧出名係乜嘢咧，就是、做個 Stranger Things 就係嗰、那個就係、是、阿、啊、Winona Ryder 個仔就係佢啦 ，OK。咁 啊大仔啦， 大仔係啦。咁咧呢度原來最出名個就係嗰個阿 Tom 啊，嗰個細路仔，原來就係 Room 嗰套戲入邊嗰個細路仔嚟嘅。 冇 獎嗰個咧，就金像獎。 係上次話個細路做得好得好過媽喎，但係個媽攞臭女主角喎， 但係呢度就係嗰個細路仔啦，就係呢度嗰個細路仔啦。咁你成套戲就係嗰個細路仔又唔覺得佢有乜嘢氣俾佢交氣喎？ 係啊，冇啊，污糟糟咁，同埋佢借飾演個驚啫嘛，驚同埋即係匿埋嗰啲樣。 佢初頭都覺得好臭串嘅， 係。哦，咪開頭係咪有少少講佢之憂嘅，即係。 即係講佢係暗示之憂兒童咁樣噶嘛，但係就佢聾噶嘛，好似話佢聽覺有問題噶嘛。 咁總之你摸下佢都 係啦，即係當佢之憂啦。我開頭就以為之憂喎，呢條友會唔會又係咩不老症啊？即係嗰啲會唔會個僆仔殺？咁點後屘話下巴嚟個僆仔？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佢話佢想殺佢，唔晨早喺下面地牢殺，又話佢匿咗落去好深處嘛。咁但係佢又話揾藥餵個僆仔嘅，咁餵咗個僆仔唔想落埋，咁餵咩？我都拗曬頭啫。 唔系落啲毒药落条咧，真系食咗就死啦。 系啊，佢话佢用会啲药嘛，都不过就唉、哎、又俾安眠药就俾阿妈食啦。但系又话同几下面又话落啲药要整搵啲药整死佢嘛。咁样俾啲药佢食嗰下，你唔呃嘢链住咁拖出嚟劈佢头咯。都搞咁耐，我都唔系好明。咪咯，即系你讲佢咁仇恨、咁妒忌，咁你一早就杀啦。咁样要物质培育咁样 都有问题，你仲讲呢啲再深入啲嘅嘢啊？唔需要讲呢啲嘢噶啦。OK。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應該係抌翻落個屎坑度嘅 backlist 啊！我諗佢搞錯咗，真係嗰邊堅咁樣 backlist 度揾出嚟嘅， 係真心 backlist， 係真係 真心 backlist。 我就唔得啦，唔好意思，唉，即係唔好話嚇，簡直冇可能。我哋呢啲睇鬼戲都當笑片嘅，呢啲簡直即係就算佢真係拍得好得人驚，我哋都唔會驚。呢個唔可以攞嚟計算啦，但係咧佢本身嘅劇本有好多嘅問題，這個呢個咧。系，同埋佢個 twist 叫好流呢樣嘢，呢個係一個技術上嘅事實，冇得抵賴嘅。OK， 咁但係有睇完都覺得還可以咁啊。OK， 咁你嗰還可以 OK 嘅。OK， 因為你嚇到你啊嘛。OK， 咁但係我覺得一般嘅觀眾，我唔會推薦嘅。因為呢套案大鑊過上次 Arrival 啊，如果我介紹人哋睇，我一日到黑俾人問候啊，大佬到時真係。OK， 咁就讲完噶啦喎，咁有冇另一套想再讲啊？咩大手牵小手系咪？因为有 咁我想讲下大手牵小手，咁因为咧大手牵小手就即系望落去系港产片啦，但其实唔系啊。咁个导演咧，其实就马来西亚导演。咁呢一套咧系叫做中马合，即系港马合拍片，即系啲香港合拍。就冇話地同大陸架，佢同馬來西亞合拍，係啦。咁其實之前有嘅，即係咁樣嘅片，其實唔係第一次嘅。之前有套咧，詹瑞文做講鬼嘅，即係扎公仔咁樣恐怖片嚟嘅。就唔知我連個名都唔記得，我睇咗嘅，又係插到反轉嘅。咁嗰陣時我都未開咪講，所以冇特別提過。咁即係類似咁樣啦。咁啊大馬片，咁所以佢都咧有一半係香港啦，一半馬來西亞勁嘅。咁入面都有啲明星係大馬明星，咁蘇花都嗱，我又唔係歧視嘅，即係始終你問我大馬明星啲演繹咧係浮誇啲嘅，咁佢嗰兩個大馬明星都叫做出名嘅，我查翻即係百度啊，咁但係就嗰兩個就飾演你當係嗰啲即係黃浩然就男主角啦，即係黃浩然嗰啲童年朋友，咁佢就做少尉嘅，即係有啲咧佢又叫臭口傳，唔記得個名叫臭口乜啦，咁啊係臭口成啊，係啊，咁啊即係成日講啲。少尉咁啊，有啲下巴角色，不過就叫做童年朋友咁，成日有啲接即係接佢媽媽，佢媽媽病噶嘛，咁啊接幫手接媽媽，幫手做啲粗重嘢咁樣咯。咁即係有呢啲叫少尉角色咯。咁但係套戲本身就認真拍嘅，咁我都 appreciate 佢就唔係即係文藝，即係叫做文藝温情小品咯。咁你問我拍出嚟都唔算爛嘅，即係 touch wood 就一定唔係話拿住嚟鞭屍嗰只就唔差嘅。不過我就以我，因為佢個套路太似幸運是我啦，因為佢又係講過，即係佢又唔係叫老退化，佢調翻轉又講有個唔知乜鬼黃昏症候群咁樣嘅，即係有個醫學名詞。咁你當都係啲會記憶差啊，又會神神怪怪啊，類似咁樣啦。咁所以太近啦，同幸運是我咁啊變咗好難比較。咁兩套比較咧，咁佢就差好多啦，比幸運是我。因為幸運是我不嬲都賺㗎，我覺得即係英皇好少拍得咁正。咁呢套佢調翻轉，嗱，幸運是我就行一啲咧叫做好地道、好生活化嘅情節。佢本身好平淡嘅，但係平淡得嚟嘅有啲嘢，香港人有啲共鳴啊，又會將啲譬如你照顧長者嗰啲辛酸演咗出嚟。咁啲文藝片咪 OK 咯，呢啲咪觸動到咯，係咪先？咁但係佢咧，佢係類似嘅，但係佢就會做一啲好 TVB 嘅情節，即係譬如咩咧，佢會講佢話阿爆姐就會。即係其實佢有患絕症，咁但係阿爆姐已經唔知啊嘛，佢唔知自己患絕症，咁但係佢就話知道自己就嚟死，佢就話會見到啲頭頭馬面過嚟捉佢，咁佢就驚嘅，成日夜晚就話會驚話有鬼嚟咁樣，咁跟住就話咁點樣類似咁，啲人梗唔信佢啦，但後期到阿黃浩然知道佢原來佢患咗子宮頸癌末期， 佢都要執翻兩三個月命嘅啫。咁於是又陪住佢，咁陪住佢點咧？就做啲長口，因為明知佢話驚鬼嘛，佢瞓覺瞓唔到嘅話，啲牛頭馬面上嚟。咁於是咧就自己扮道士，咁喺度扮道士喎。喂，我而家我係咩咩道士，我過嚟捉你收你妖咁樣。咁啊等阿媽好瞓啲咁樣。咁呢啲長口其實你好好戲劇噶嘛，即係你唔係現實會有嘅情節。咁類似即係呢個 standard 咁樣嘅戲劇，佢好多噶，即係好做嘅好多嘢都。包括細個佢成日話大手牽小手，咁就因為即係有嗰個親情建立啦。咁二來就因為原來佢細個嗰時，佢阿媽牽住佢啦，但佢阿媽原來又為咗佢成日呃佢嘅阿媽，因為佢阿媽佢要揾食啊，有時應承咗嘅嘢又做唔到啊，啊話生日啊會陪佢，佢又做唔到啊。即係後屘咧就降低咗落去大馬姨媽度，佢自己過咗文萊打工嘅。咁因為要幫佢老公還債，即係佢幫佢阿爸還債。咁但係問題是，阿黃浩然係唔知嘅，到大咗後屘先知，原來就為咗求家，即係阿媽犧牲咗咁多，咁啊叫佢有少少感動位。咁但係拍得唔好㗎，即係我唔覺得有咩感動。咁中間又有啲咁樣牽住手咁樣，即係有啲好多牽手嘅情節，就象徵嗰種即係親情嗰種聯繫啦。咁但係佢入邊就即係拖長口有啲象徵意義，有時啊拖住就代表俾咗個信任。有時係俾咗個安全感，咁有時就話最後尾撚埋就話咩黃婉之啊，黃浩然都有個女啊，咁個女又拖埋，咁代表一家人嗰種親情，咁即係有好多象徵嘅，咁但係問題佢拍得好做作嘅，即係你問我啲嘢又係特登砌啲場口，好堆砌咯，咁你變咗你呢啲咁樣嘅叫小品戲咧，我覺得你淡啲就會舒服啲，同埋就你一定要寫實，咁我先投入到嘛，即係我係拍檔係。香港咁多个要照顾长者嘅人，其中一个小故事，咁我又有照顾长者，咁我咪有共鸣咯。咁但系而家佢系只不过聚焦咁啱，照顾阿妈又要帮啊，帮个老豆还债，而又劈低个小朋友十年嘅一个单一事件，咁你我哋观众唔会有共鸣噶嘛？即系只不过佢咁啱，因为你呢个家庭咁惨，你先会做到咁。 即系佢嗰个事件唔系一般人会遇到嘅事件。 系啊，咁你变咗我哋共鸣到，投入唔到。咁加上呢啲情節就好鬼交嘅，即係又係例賽，夾硬又影翻佢細個，又話會寫啲願望嘅，又話咩啊小朋友你願望係咩？我願望就要去萬里長城，我願望就話要唱歌俾阿媽聽。咁你睇慣呢啲，咁知道最後大咗啦，佢梗係喺個籠底度抄翻嗰張紙出嚟。咁到阿媽臨死咪做翻曬成個願望嘅 list 咯。咁你變咗呢啲橋又真係，我覺得好 old school 咯，即係同埋你都估到。無端端咁樣整一場喺度寫願望，咁啊大個一定要做。咁啊，如果佢喺酒樓度啊會唱歌啊，黃浩然唱歌俾阿爆姐聽，跟住又帶阿爆姐去翻你場，即係跟住又會有咩求籤，咁啊上去孭住佢上去啊，又得啲願望咁樣，即係好做。咁啊做得滯咧，就即係好我啊睇到肉麻，即係覺得咧好鬼即係嘔心嘅，即係個情感太露。咁啊變咗啲文藝片好詐忌呢科嘢嘛，你太。 咁呢個佢唔係拍俾你香港睇嘅，我估其實係嘛，會唔會你大馬店佢哋反而好共鳴啦、 啊？可能係啦，我估就你話我國內都唔得嘅，因為國內就唔會定義佢係國內點嚟嘅呢度。 咁又唔 咁可能真係大馬市場， 唔係即係可能 即係大馬市場 嘅。可能喺大馬咧，佢會有共鳴，即係意思可能係咁樣，係咯。 系啦、啊，即系可能咯。咁但系当然就你话摊出嚟讲，又唔系话差到 唔系因为 合格嘅，我觉得系啦、啊，中间咯， 都系香港演员啊嘛。个问题 系啊。 我想问啊， 咁但系你话唯一 黄浩然系咪真系无线嗰、那个？ 系冇错，即系杜琪峰外将当年系啦、啊，即系黄浩然咯，但系只几靓。咁但系呢一套咧，佢算破格喎，佢个演绎好喎，因为佢其实个角色可以好催泪。可以好喊苦喊不嘅，但佢冇，佢撳住，咁佢最後有喊，但係就係忍住佢好少少啲一少少出嚟，有啲戲嘅，係 嘛？ 咁、啊、當然爆姐最後梗係死啦，因為爆姐絕症啊，梗係死啦。咁死嗰場都拍得啫，都有啲交代，有少少叫做催淚咯。咁但係就好露骨嘅都，咁但係佢演技就真係黃浩然 OK 嘅，咁同埋爆姐又搶戲啊。咁啊，變咗即係贏咗兩個演技咯。 咁我想問你，頭先嗰啲你話扮道士又打鬼，有冇特技睇嘅？ 冇、哦，但係就著咗衫，好、哦、特技。佢唔會搞呢啲、哦，因為佢都係現實嘅人。咁但係佢唔知扮道士，跟住黃婉之咯，就扮觀音，真係觀音。 啊、 你驚唔驚？ 你知黄远之啊，成日嗰啲好浮夸，咁佢 嘅 饰演咧，黄浩然个太太，咁 就 做地产嘅，即系地产经纪。咁 啊， 黄浩然个角色就话讲佢系教书，就好务实嘅。咁但系问题就两个咁啦。咁啊，黄浩然去咗大马照顾佢妈妈先嘅，但后屘发觉知道有绝症，咁啊翻唔到嚟香港。咁后屘咧，佢太太就飞带埋个女飞埋过去，就陪埋阿鲍爷喺大马嘅最后一程咯。 咁黄远之直情系佢老婆嚟嘅，你意思系？ 系黄浩然个老婆，系啦。但系咧，成套戏文艺片嚟噶嘛，佢就搞笑嘅。佢啲对话系好似，即系你知佢以往啲演绎都系，即系好似《末女神探》啊，即系嗰啲咧金鸡衫嗰啲演绎嚟嘅，即系啲总之系要搞笑嘅。佢每一句说话都想搞笑嘅。咁啲文艺片嗰头认真，嗰啲情绪去到即系有啲。哇！吹緊你女咁啊，黃遠之又整一句，咁啊喺度笑位咁啊，我好鬼撞 啊！唔係我覺得爆姐話見鬼見到黃遠之啊，我想問下係咪？ 你話係啊？佢扮多次嘅都係。 係咯，見鬼原來唔係幻覺啊，真係見到黃遠之以為見鬼，我認為係咁啊，比較合理少少嘅係啊。喂，唔得啦，你嗰邊嗡嗡聲啊，好辛苦啊，聽到係啦。 而家得唔得？ 喂唔係啦，差唔多啊，因為其他主持等緊啊，咁有冇有其他補充？ 冇啊，我就話如果你話呢個禮拜咧，我最驚喜反而係真係最爆盜賊團嘅。 哦，反而 係啊，咁嗰套嚟嘅，係啊，冇錯，咁啊有興趣睇下。 係啊，嗰套就唔係科幻片，不過就奇怪，竟然係真人真事啊，係啊。 冇錯。 好嘅， 好就咁。 好，咁下個禮拜有冇嘢同大家講啊？有冇咩戲啊？ 冇啊，冇啊，係啦，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下個禮拜都未有啲咩大科幻片啊，睇嚟都好似。 系啊，未啊，等十月中星球大战。 唔系喎，佢话做咩妖夜寻狼？点解又有优先？ 系喎， 系啊， 佢上咗嚟睇啊，十月头号做啊，佢避星球大战啦，因为系啊，早一个礼拜上。 唔系我下个礼拜做啊，佢话系咯。 系啊，十月头做，下礼拜做啊。 系咪啊？做啊，系嘛？ 冇错。 O K， 冇错。 哦，诶，唔系优先喎，直情上喎，系喎。O K， 好啦，咁啊， 好，冇问题。 继续 做。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 拜拜。 好啦，咁今日有位新嘅朋友上嚟啊，咁就係 Pop Session 嘅文武啊，咁同埋阿 Sunny 都上嚟，因为我哋唔夠線，咁佢一陣先再接返马仔啊，咁文武介绍下自己先。 係，大家好，好开心咁今次第一次就你邀请我上嚟 Sci-Fi 全面睇呢个节目啦，咁我平日都有听开你哋个节目嘅，因为喺香港。在香港即是讲科幻作品的节目啦，就真的不是很多的。咁样即发现到你这个节目之后，我自己都很有兴趣，咁都有听一下啦。咁就介绍返少少自己背景先啦。咁我是 Pop Session 网台节目同埋 Pop Session 专业的负责人啦。咁平日我都即我有自己的网台节目啦，大家都可以听返我哋 Pop Session 的节目。咁就是讲返啲欧美流行文化的作品。上面嘅即係作品介紹啊，一啲你嘢要知道關於流行文化嘅資訊都會即係講下咁樣。 係啊，我都好推薦各位聽眾或者各位聽眾再介紹朋友，因為即係香港咧，如果真係真係完全係冇第啲因素嘅，我哋真係為咗介紹個作品嘅節目咧，其實好少嘅，因為其他節目咧好多時都係揾個戲嚟講咗咧，跟住開咗個頭就講鬼啊，講啲嘢啦，我都唔知咩嘢啦咁樣嘅多嘅 ，OK， 咁你真係講翻個故事，真係講翻套戲，真係講翻裏面科幻嘅嘢，或者裏面一啲嘅戲劇上或者電影上嘅嘢咧，係香港反而係好少嘅，咁我都揾到 Pop Session 呢個節目，我都好開心，即係我係有聽嘅真係。 嗯，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係啊，同埋裏面嘅資料搜集啊，我覺得係真係好足嘅，即係我都冇做咁多功課，老實講，我成日叫人哎做功課啊，做節目點解唔做功課咁啊？文武係呢個係超額完成嘅，絕對好嗱。咁今日文武可以同大家講翻怪獸先，因為怪獸都依然仲喺話題中嘅，因為其實我就唔係即係怪獸或者 Harry Potter 迷啦，即係我睇過啲戲啫，咁我唔可以講我知道任何嘢，講真。咁裏面呢原來都有幾多關係嘅，咁上個禮拜當然我哋冇講到啦，裏面有話好多彩蛋好多嘢嘅啫，但冇所謂，講乜都冇所謂嘅，呢個交俾文武講下好嘛。 好，交俾你。 好啊，冇問題啊。咁就首先又講返少少自己背景先啦，自己就係香港就哈利波特嘅研究者嚟嘅，我就係、是。咁亦都係哈利波特仙境一個哈利波特網站嘅香港負責人。 咁就平日我都係我已經由細到大都係睇哈利波特大㗎啦。平日對於佢成個作品個系列係好了解嘅，係研究好深入嘅。咁就講返就而家嚟緊講返呢個怪獸聯通啲產嘅一啲可能大家忽略咗嘅一啲事情啊，大家要即意返嘅事情啊。咁我聽你上一集你哋講咗係即大概講返少少個故事係講乜嘢啦。 啊，我有啲好粗疏㗎喎，你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咁今次就即我補充返啲可能大家值得留意嘅事情啊。咁首先就不如就即講返少少角色嘅背景同埋佢掛上通佢產地呢啲嗰樣嘢到底係咩嚟先啊？咁樣佢本身係一本掛上通佢產地本身百科書嚟嘅。佢本身喺小說嗰度嗰個小說嘅正史入面係一本百科書，一本教科書嚟嘅。咁呢本書就係喺呢個魔法世界嗰啲人咧，屋企一定有嘅，翻學都一定會讀嘅，係一本佢哋隨心之地你要了解嗰個世界嗰啲怪獸嗰啲奇獸嘅話，就淨係睇呢本書嘅。咁樣呢佢拍嗰個電影嗰時呢其實係同呢本書係即係佢唔係直接拍到呢本書出嚟，因為佢係百科書嚟㗎嘛，佢拍唔到一個故事出嚟嘅。佢成個故事呢就係由個作者 JK 羅琳佢自己原創咁寫出嚟嘅。所以今次呢個怪獸聯通的產地呢就係 JK 羅琳佢嘅處女作嚟嘅，佢第一次寫劇本嚟嘅。咁又佢今次第一次寫劇本呢我自己係好滿意嘅。以佢第一次寫嚟講，佢今次呢套電影呢佢係一個好完整嘅作品，佢個結構係好完整嘅。就算係就我哋而家其實知道呢怪獸聯通係一套五部曲嘅電影嚟嘅，佢嚟緊仲會出多四套電影嘅。但係你就咁睇今次呢一部電影呢呢一集嚟講呢，佢已經是一個好完整嘅一個故事嚟嘅。已經是很原本的，同埋都咧係唔需要，其實你係唔需要睇過《哈利波特》，你都可以睇呢套作品。佢係即係一個好幾獨立存在嘅作品嚟嘅，冇錯。但當然你睇過《哈利波特》再睇，你會再即係知得多啲嘢啦，再睇清更加清晰啦。咁佢一個咁，佢個設定其實係一個外傳同埋前傳嘅電影嚟嘅。佢呢兩個性質都有齊嘅。咁佢點解佢會係我會話我係外傳嘅電影啊？首先呢個係 JK 羅琳佢自己都咁樣講，佢話呢個作品系列咧係會有慢慢有啲伏線啊，去連到落去哈利波特個主系列嗰度嘅。咁佢喺今集個電影度咧，佢咧相對上嗰啲伏線咧就唔係真係好多嘅，但你都會大家都會即係如果一睇開哈利波特系列嘅話咧，就會知道其實係有一啲嘅伏線去放咗落去嘅。咁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就係個今集五個大奸角啦，國能戴華德，即係大家知道後尾原來佢就係 Johnny Depp 個角色啦。咁咧佢咧國能戴華德咧，其實本身喺哈利波特個系列咧已經係有即係已經存在嘅，亦都提過佢嘅。國能戴華德咧，佢本身自己咧就係甚不利多以前喺細細個嘅時候十幾歲嘅時候認識嘅好朋友嚟嘅。咁佢哋嗰陣時咧，係啊，鄧不利多同埋國林戴華德咧，佢哋係即係細細個就即係十幾歲就即係唔識嘢啊，小不更事。咁佢哋嗰陣時又好沉迷啊，要揾死神嘅食物嘅，即係哈利波特系列最尾嗰一集就係一個好集中講嘅一樣嘢，死神嘅食物有三樣嘢，就係鐵骨木魔杖、重生石同埋隱形斗篷啦。呢三樣就係死神嘅食物。佢哋喺佢哋細個嘅時候咧，年輕嘅時候就係、是。即係諗辦法揾就揾咗揾咗好多資料啊，佢想揾到呢三樣食物翻嚟嘅。咁樣如果大家即係睇過哈利波特個系列嘅話，就知道國林戴華德以前係唯一去攞到嘅其中一樣食物就係嗰啲鐵骨木魔杖。咁嗰啲鐵骨木魔杖咧，佢喺如果睇翻我哋小説佢嗰個時間線咧，其實喺呢個《怪獸聯通》產呢個電影嗰個時期度咧，其實佢已經攞到個鐵骨木魔杖噶啦。不過因為喺電影度佢就扮咗第二個人啦，扮咗即係由柯林法洛去扮咗佢嗰個角，即係扮咗佢個角色啦。所以佢個你喺電影入邊你睇唔到佢用嗰啲鐵骨木魔杖嘅。 係咯，佢都冇攞出嚟喎。 係啦，因為 我哋香港就其實亦就呢個歌連廢腦啦，應該。 哦，系啊，光年快乐啊，系啊，咁又系啦，咁大家都即系都知边个啦，总之 系啊，好靓。 咁佢就系啊，因为佢电影度就系扮咗另外一个人个身份啊嘛，所以佢就冇用到接骨木嗰只。 咁呢另咁佢嗰陣時呢佢就係、是、就又佢係有條頸鏈呢就俾咗即係電影入面嗰個僆仔嘅。係 呀。 即係阿灰燈師 Credence。咁嗰條頸鏈呢即係佢係對電影都特登 close up 俾你睇係俾神秘聖物嗰個標誌。係 啦就是、個圓圈三角咁四方咁。 冇錯啦冇錯啦。咁因為葛林達維德佢本身係好相信即係死神的聖物呢樣嘢嘅，佢係即係一個聖物嘅信服者嚟嘅，所以佢亦都將咗死神嘅聖物嗰個標誌咧，就做咗自己記號嚟嘅。如果大家有睇翻《哈利波特》系列電影嘅話咧，佢第七集個電影入面都有講到佢以前即係葛林達維德同鄧不利多佢哋之間寫嗰啲信咧，佢哋都會用嗰個標誌嚟做簽名咁樣，即係一個自己嘅記號，自己嘅樣式嚟嘅。咁呢個係而家入面一個好主要連咗落去哈利波特系列嗰度嘅即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伏線啦。咁將來佢都因為佢而家其實已經講咗呢即係 JK 羅琳佢哋已經交代咗將來個故事嘅發展落去呢就係、是、會講到就係、是、會集中喺葛林達德同埋鄧不利多嘅身上。 係佢話下一集會出現㗎喇呢個鄧不利多。即係佢話所謂年輕版嘅我雖然係咪好後生。咁但係如果而家 Johnny Depp 嘅年紀啦，即係咁應該佢即係意思即係冇咁老啫，即係就唔係阿僆仔。 係係係。你對比翻在七十年前，其實佢哋都四廿幾五廿歲 嘅。係啊係啊。 相對年輕，但其實都唔係好年輕。不過你睇翻，即係佢睇翻佢魔法世界嗰啲人，就相對上長命啲嘅咁樣就係。 係，同埋鄧不利多好似佢死嗰陣時都成百幾歲啦，係咪？我記得。 是啊冇錯冇錯。咁、你對比返嘅話可能都算年輕啊你拉返個比例嘅話。 即係可能都係中老嚟啦最起碼我即係佢下一集出現最少。係啦、 啊。係啦、啊。咁佢嚟緊嗰四部電影都會講返即係葛林達維德同鄧不利多之間嘅關係啦。而最尾一集呢亦都確定咗最尾個高潮呢、就會係講鄧不利多同埋葛林達維德嘅即係佢哋嘅終極對決嘅。呢、個喺以前哈利波特第一集已經講過啦，即係哈利波特第一集咧，佢咪有個即係哈利就拎住一個朱古力娃嗰啲卡嘅，有個佢收藏卡噶嘛，佢就有張鄧不利多嘅收藏卡嘅，咁、那個收藏卡後面咧，佢就會寫咗個巫師嘅英勇事蹟噶嘛，而佢其中一個最英勇嘅事蹟就係打敗咗係葛林大華德嘅依一個事蹟， 咁樣，係啦，咁但係聽落個男主角地喺嚟緊嘅古仔咪變得好似唔係咁重要咁咯。 佢其實佢點講呢佢應該呢首先我覺得基倫佢本身佢故事創作同埋寫劇本嘅即係創作係好強 嘅。 係呀。佢我係相信佢呢佢其實佢哋都講咗話將來嗰四集呢個故事都會係集中照怪獸嘅。即係會用返 Fantastic Beasts 呢個名字去即係做返個標題嘅。佢都唔會離開同即係呢個奇獸有關嘅。咁呢佢都話紐特其實個主角咧，佢喺未來個系列都幾緊要嘅，即係佢係有關係。 點咯？喺佢個視點度講咯，都會喺翻。 係 啊，因為其實你就算睇翻今集嚟講咧，其實紐特係唔關事噶嘛，佢只不過路過無啦啦就入混入咗呢件事情入邊嚟嘅啫嘛。嗯。咁樣佢即係將來佢應該可能有其他方法寫佢繼續有啲關聯。 掹翻落去。咁我見到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佢哋所謂嘅彩蛋就提過呢就係佢點解係呢一個年份呢咁佢話呢個年份呢就係呢個佛地魔出世嘅年份嚟喎佢有咁講過。 係冇錯因為其中一樣因為佢而家其實講咗個呢個系列呢五部曲個時間線會係去到幾時嘅。佢就喺1926年開始就去到1945年就會完結嘅。 哦 ,ok。 係會橫跨19年嘅整個故事。咁、其實喺19年入面呢有啲咩咁緊要呢首先1926年就係、佛地魔佢個即係出世呀。咁跟住呢去到1945年嘅時候呢就係、佛地魔畢業喎。 喔、即係食返曬。 咁佢係呀。咁佢個情況係點樣呢就係、1940年就係葛林大華德嘅即係黑佢嗰陣時就俾鄧不利多打敗咗嘛。咁、如果我要睇返一個戲劇上面或者佢要聯絡哈利波特度嘅話就係、一個黑巫師俾人擊敗咗、另外一個黑巫師就發起壓在佢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聯繫囉我覺得。 即係反而嗰個關聯係喺個敵人嗰方面嘅多啲嘅。 是是，我覺得佢係只係想喺敵人嗰方面個前傳個聯繫係多啲嘅。 即係其實 因為佢 係 啦 係。 因為始終佢其他，如果你講翻好即係好人嗰邊，即係哈利嗰邊嗰啲嘅話，其實係難啲連落去嘅，真係。始終你隔咗十年啊嘛。但唔排除將來可能。之後嗰四集會可能見到佢哋啲親戚嘅，即係可能見到佢嘅即係阿爺啊、阿婆啊咁嗰啲，即係唔出奇。 即係出下場咁咯，但係又唔可能係主角。 佢其實佢都已經喺呢套電影有啲細節擺咗落去嘅。 哦，係 咯。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一開場咧就係、是有好多報紙噶嘛。 係啊。 即係用報紙交代俾你知嗰個時代。 係啊。 但你就咁睇戲，你當然。好快咁樣一兩秒就飛咗啦，嗰啲報紙啊！但係佢哈利波特個系列咧，佢一個好出名，點解咁多人咁欣賞佢嘅地方咧？係佢個佢嗰啲圖像設計嘅藝術欣賞價值係好高嘅。 嗯， 佢嗰啲報紙咧，佢係設計得好仔細嘅。就算你嗰張報紙你喺個電影度出咗一秒嘅，但佢都係成份報紙整咗出嚟嘅。咁咧，佢又早排咧就即係官方又公布咗嗰啲報紙嘅成分道具公布咗出嚟。咁、 哦、 如果你假設你將來唔係點，即係你將嗰啲報紙你停咗去 fix 咗佢嚟睇嘅話，你逐爛報紙睇咧，你會發現有好多即係魔法世界上面嗰啲小故事、 哦、 有一篇嘅新聞咧，佢就係講哈利波特個阿阿爸啊，佢阿爸嘅阿爸即係咪叫咩阿爺定阿公啊？ 阿爺啊！ 阿爺係啊，佢就講哈利波特個阿爺嘅一個一單新聞嚟嘅，佢有呢啲好細咁樣嘅連結位咯、 嗯。 但你要好仔細睇先揾到嘅呢啲。 明白。佢又話嗰個男主角成日咩帶住碌相個女人。 哦，係係。係 咯，個咩人？ 嗰、那個女人都係好緊要嘅，即係一個伏線鋪咗出嚟。嗰、 哦 那個女人啦，佢其實佢個名叫做咩？利塔。雷斯狀，但香港譯咗第二個名嘅，香港譯咗雷咩雷斯村乜鬼嘅，總之譯錯咗喺香港。 哦、 因為我照講翻，我跟翻台灣嗰個譯名啦，佢、叫利塔雷斯狀，英文就係 Letter Lestrange。咁咧，其實佢係一個哈利波特系列一個反派，以前早幾代嘅一個親戚嚟嘅。 即 係嗰個反派就係貝拉雷斯狀啦。係 啦，即係 貝拉，即係之後Helena 做嗰個角色嚟嘅。 係嗰、那個有啲神經質嗰、那個。 係啦，冇錯，即係黐黐地嗰個女仔，就殺咗天狼星咁嗰個女人，係。咁佢就係、是、即係講係佢以前嘅親戚嚟嘅。 Tim Burton 最中意揾佢拍戲啊。 係咁，佢係佢老婆嚟㗎。 嗰個啊。 系 咁啊，咁啊，即系辗转都有好多相关嘅嘢，系啦。 佢又因为始终佢所有嘢都系 J.K. 罗琳佢自己做翻啊，佢可以即系佢自己本身去。其实你佢而家系拍咗第一套电影嘅，但佢已经铺好晒之后嘅发展噶啦。 嗯。 咁佢嗰个角色就因为系一个新角色嚟嘅，小说冇嘅，即系佢系冇提过佢啲背景所有嘢嘅。佢、 okay. 啊，今次呢套电影怪兽探险产入边啊。有好多嘢都係小説入面冇提過嘅，都係即係 J.K. 羅琳佢原創出嚟嘅，所以就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會即係睇落去個質感唔同咗，因為你唔知道其實入面會發生咩事嘅，睇呢套戲嘅時候。 咁啊， 以前就因為有小説啊嘛。 係係咁啊，係嗰啲你都其實已經知道咗啦，雖然可能佢講少少，呢、這個就淨係全新嘅。咁啊，肥佬同阿妹係咪新嘅一個角色？其實以前 係新嘅，以前冇嘅，係、啊、 但係男女主角就有嘅、有提過。 男女主角有嘅， 呢兩公， 但係佢只不過係提過下，冇錯，佢提過下，但係啲背景所有嘢都係新嘅。 係，就係咁啦。 係啦、 啊。都好有趣啊！即係原來有，即係 OK， 即係又係我哋完全唔知道咧，睇咗陣又唔覺得有咩問題，但係知道咗咧，又原來好得意嘅喎，係咯。 係啊，佢。我成日都覺得哈利波特系列啦，同埋而家新的怪獸呢個系列咧，佢都係 J.K. 羅琳佢創作上面咧，佢就係真係好仔細嘅。你就咁平日睇咧，你唔會發現有啲咩特別嘢。但如果你再重睇或者再仔細睇，揾翻一啲蛛絲馬跡嘅咧，你就會發現佢原來已經一早鋪排咗咁多嘢出嚟。 嗯， 所以佢先至点解成个系列佢啲嘢系好完整嘅、嗯，你系会所有嘢连得翻埋一齐嘅。 明白，即系点解 fans 会追就系咁解啦，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 嗯，好，好，好。咁除咗呢个之外，仲冇嘢想讲，或者怪兽以外咁样想讲，其他嘅美剧啊咩咁，其实文武都睇好多嘅。 怪兽就讲咗咁多先啦，我感觉我都好似讲咗好耐。 嗰啲美剧嗰啲有冇啲想交代下？因为其实好多套啊，文武都系最近都有啲科幻啲嘅，有冇想边几个想讲？ 可以啊， 咁多。 因为我自己真系睇好多嘅，系啦。因为始终我自己系即系一个欧美流行文化嘅研究人啦，咁、嗯、所以平日都要 keep 住睇好多。 咁有边出想同大家讲下？因为有啲剧情新进展嘅 ，Westworld 话好多嗰啲 Squid Girl 有嚟紧好。有个大 project 啊，打晒外星人咁好多嗰啲嘢，可唔可以讲少？ 讲下， 讲下嘅啫。今日 我可以我 之后先 简单讲一讲 CW 先啦，即系 CW 嗰啲 DC 英雄啊，因为嚟紧就系嚟紧就开始播，咁、 嗯、 就即系介绍一下，咁大家听个节目可以睇啊。咁首先就讲翻啦，佢嚟而家咧 CW 就 CW 一个美国嘅电视台啦。咁佢旗下咧就有而家有四套 DC 嘅超級英雄嘅電視劇嘅。 嗯。 咁係呢四套嘅電視劇就係包括而家最新收咗翻嚟嘅女超人啊。 嗯。 香港係叫女超人啊，好似即係 Super Girl。咁跟住之後就有香港亦都有條電閘，即係呢個 Arrow， 但正常大家理解佢就係綠箭俠啦。係 啊 係 啊。 咁跟住有閃電俠啦，咁跟住就有呢個嘅明日傳奇，就係、是、一個即係一隊部隊，一個 team 組埋一齊去即係穿越時空對抗其他嘅危機啊！咁佢嚟緊就會，因為佢而家呢四套劇都係喺 CW 個電視台嘅旗下嘅， 嗯， 所以佢就開始就將呢四套劇就一齊就去連埋咗一齊拍一套所謂嘅巨型嘅 crossover。 畫頭都出咗， 就係、是、四集，係啦、嗯，四由四套劇四集咧，係、嗯、一個連接住嘅一個大嘅故事嚟嘅。 嗯， 即係你當佢係一個原來佢每一集係即係40分鐘咁樣啦，係嘛？ 嗯， 咁你當其實佢係一套三個幾鐘嘅電影嚟嘅， 即係 成個故事佢係咁樣。 每一個劇裏面會做一 part 咁樣。 冇錯冇錯。 哦。 咁佢首先咧就會喺11月28號。即係兩日之後嘅、 嗯， 就會開始播㗎啦。 咁啊，真係要講咯。 係啊，所以講咗呢個先。 有邊個劇 咁佢 就做先啊 ？Supergirl， 佢就會首先播咗女超人先嘅。 Supergirl 做。所以大家第一部要睇嘅就係女超人。 嗯。 跟住睇完女超人之後咧，就睇閃電俠，29號出嘅閃電俠。 哦。 佢係接住連續4日㗎。 哦，連續添？咦，咁咪下個禮拜先可以講咯。 是啊 ,ok, 咁佢28号就出女超人啦，但大家记得记得计返个时差喎，即係28号美国啫，香港即係你计返其实29号 喎。ok, 咁佢哋睇咗女超人，跟住就睇闪电侠，跟住睇完闪电侠之后呢就睇战神。 即係绿箭侠啦， 係啊，即係绿箭侠。睇完绿箭侠之后呢就睇明日传奇，咁、就係连续四集。四部咁樣啦、 嗯， 就一個一個嘅佢哋形容係一個巨型嘅交叉集啊。係 啦 ，crossover 一電視電影咁。 crossover 係啦，咁佢就佢係出咗預告片嘅已經，佢個預告片亦都係你見到佢係已經有好多佢哋經過咁多年啦，其實佢已經有而家都五年㗎啦，係即係成個 CW 系列由初六戰頭開始拍到而家。有五年嘅時間，佢哋已經其實入面有好多超級英雄角色嘅，咁又喺今次呢、這個即係呢個 crossover 入面咧，佢哋都全部都出曬嚟， 嗯， 做到又即係甚至比而家DC 嘅電影世界觀仲大型嘅，即係佢個感覺嚇俾你睇到，仲多人馬過啲電影嘅，但係 哦人如果計人頭會多過啊 Marvel 添， 係啊係啊。咁佢就首先佢呢個故事上面咧，佢係取材自 DC 一本漫畫書叫做 Invasion， 即係入侵啊。咁佢係講咩嘢？呢本漫畫佢就係講咧有一個外星嘅種族，呢、這個外星嘅種族叫做統治者 Dominator。佢哋喺外星嗰度嚟嘅。 咁佢哋咧就係、是、嚟到地球度咧，就即係要控制地球，就係、是、再想殺曬嗰啲擁有超能力嘅嗰啲人。 嗯， 佢即係佢簡單個講述就係咁樣啦、嗯，詳細故事就唔知啦。係、嗯、啊，即係唔知佢作品上面改編 咗。咁佢哋好勁嘅咩？嗰啲外星人好好打嘅咩？佢憑咩去殺曬？憑咩去殺曬地球嗰啲超人喎、啊，大佬？ 因為佢講到佢哋係。即係佢成個外星種族嚟嘅，即係嘅個太空船嚟地球，佢哋有好多隻嘅外星人一齊嚟、 哦， 所以咪就要即係真係入侵嚟嘅，係入侵地球咁樣，係啊，佢咁所以就要集結曬咁多嘅即係 DC 而家嗰啲超級英雄一次過去對抗佢哋依咁多嘅外星人咯。 喂，咁但喺漫畫入邊，我相信一定會有啊超人、蝙蝠俠、神盾俠嗰啲人嘅，咁呢度又冇咗，咁其實唔怪嘅咩件事？ 其實如果你講唔慣嘅話咧，由最初一早已經覺得唔慣噶啦，因為你知道係爭咁啲嘢嘅。 但係 Superman 但、就是、我都唔見佢有出現嘅，點解佢明明唔係有 Superman 嘅咩？而家喺 Supergirl 入邊已經 係啊係啊，佢而家喺 Supergirl 有 Superman， 但係我唔知道。首先佢預告冇 show 俾你睇啊，我唔擔保到時播嘅時候可能會有嘅。 係咪佢成個聯盟去咗旅行？ 最終大最終佢 啱啱。正義聯盟出咗差咁發生，係咁啊，係去咗探下鹹蛋超人哋啊，所以成啲冇曬而家啲超人啊， 係啊，咁就唔知啦，可能 都要 超人會喺套劇出現，出奇嘅，係 啊， 嗯，係啦， 要追啊呢、這個 ，OK， 哇，真係好快啊， 但係本係啊，但係本身都已經好多人㗎，係 咁啊，係啊，係，嗯，好嘅，好嘅，好嘅。咁呢個要追下，呢個下個禮拜阿文武可唔可以同大家再講下咧？喂，咁如果呢個真係要，哇，牽涉好多人物。 好啊，好啊，我都會睇，係 咯。係咯，係咯，係咯。好，咁有冇其他？有冇其他仲？有冇再其他要講？有冇？ 講住咁多先啦、 啊。即係 Westworld 嗰啲唔講住啦，因為其實本來我哋原先諗住討論下嘅呢、這個係咯，因為原來都 我覺得仲可以再。嗯再遲啲先講翻咧，佢都冇所謂嘅。 好嘅， 始終佢仲出緊啊嘛。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而家就啲事，即係佢又唔 係。係咁依講兩句啦，睇下即係依家到底發生緊咩情況咧 ？Westworld， 我就咁係咁講兩句都仲可以嘅。咁而家冇記錯嘅，佢而家出到第八集啦。 係 Westworld， 咁佢我唔記得佢係咪佢應該係諗住成季係得十集嘅啫。 哦哦。完 因為HBO 我都叫佢十二集添， 就係十集嘅佢哋。如果大家即係有睇開《Game of Thrones》嘅話， 係 即係呢個權力遊戲都知道佢哋 HBO 係即係中意佢哋嘅節目係短啲嘅、 嗯嗯， 但就即係每一集都係長一個鐘，亦都即係好高質素嘅。 明白。 咁佢即係諗住出十集啦，第一季就係、是。咁佢亦都公布咗第二季係會出第二季嘅。係 咧。 系啦，已經即係確定咗會出第二季嘅。係。咁又講翻而家，即係佢而家去到第八集咧，其實個劇情都幾所謂 expo 嘅，即係都幾震驚嘅個發展。咁、佢其實我講得啲劇情噶嘛，即係唔驚劇透， 講得講 人噶嘛。 全香港唯一穿橋節目，我哋係。 係啦。 我一開始咧就講咗啦，已經報得。 佢就係喺。上一集嗰陣時咧，就發現咗即係入邊嘅 Bernard， 即係嗰個黑人嘅，負責喺個 Westworld 個公司入邊打程式嗰個人咧、 竟然 原來就係都係人造人嚟嘅，咁佢係，呢個係即係嗰嗰陣時睇又即係最震驚，亦都好心痛嘅一幕啦。 嗯， 因為即係原來佢即係成世人所有知道嘅事都係假嘅，原來，係。即係俾人俾阿 Anthony Hawkins 控制嘅，佢成個人生所有嘢。 其實連咧 Anthony Hawkins 都可能， 唔出奇啊！咁呢個但唔知佢發展之後點樣啦。佢其實而家佢交代咗其中一樣嘢，個劇情上發展就係、是、啊，你會開始質疑到底Westworld 就算喺真實我哋知道以為真實世界嘅地方啊、到底嗰啲人有幾多先至真嘅咧？有幾多嘅人係會係假嘅？呢個其實就令到你會質疑而家個劇情發展嘅一個地方嚟。 嗯，好。 因為即係有學佢有一個即係已經覺醒咗嘅一個人造人啦，阿 May。 嗯。 嗰個覺醒咗人造人啦，阿 May 咧，佢都即係喺佢嘅同嗰啲Westworld 嗰啲工作人員啊，即係幫佢即係掹翻啲子彈出嚟啊，修復翻佢個身體嗰啲人，佢都有即係問過質疑過佢哋點解你咁肯定你自己係人？ 你講嗰個係嗰個黑人黑毛嗰、那個。 系、 啊 okay, 即系做妓女嗰、那个，跟住 即系唔系女主角嗰、那个，唔系女主角嗰、 那 个， 唔系女主角，系啦。佢系佢而家咧，初大家睇个剧情故事上，你以为嗰、那个做 Loris 啊，即系最金发嗰个女主角啦，大家以为嗰个女主角系个女主角嚟嘅， 其实唔系。 其实就唔系，而家反而你睇翻个剧情发展咧，佢着物睇阿 May。即係嗰個妓女覺醒咗嗰個妓女身上面，佢係多好多嘅。佢甚至而家講到佢就係而家佢已經係佢係被同翻即係所謂我哋被五知嘅人類啦，即係同翻嗰啲技術人員咧，就即係佢哋已經係密謀緊一啲計劃，佢想逃出呢個 Westworld 嘅。嗯，佢亦都即係用程式咧幫佢 upgrade 咗，佢將佢嘅智慧又提升咗啦，將佢。佢而家同埋佢 upgrade 咗擁有即係控制權嘅能力添啊！即係佢而家係可以有控制權去控制埋 Westworld 入邊嘅劇情演發。 哦，咁樣喎、 哦，即係係咪好似阿 Anthony Hopkins 咁咧？ 冇錯， 即係可以 攞到，係啊，佢就攞到 Anthony Hopkins 嘅嗰個職權咯。 哦，哇，咁犀利 ！OK， 因為佢即係佢係佢個性質就俾個權限佢啫嘛。 嗯， 佢係因為嗰啲人造人就係、是。透過我，佢冇好仔細講到佢嗰個技術係點樣，但我即係佢講個理解就係，你只要嗰個工作人員有嗰個權限嘅話，就可以控制到嗰啲人造人做乜嘢事都得咁樣噶嘛，即係叫佢升控停就停，叫佢自己打自己就自己打自己。咁而家阿 May 佢就係攞到呢個權限，佢就可以將即係喺入邊就係任佢自己點舞都得咯，那個世界。 其實全部都係人造人嚟嘅，可能。係 啊。咁佢就阿 May 佢就開始話要組織一隊軍隊，去即係逃離個 Westworld 而家就係講佢。咁就係，但而家你睇個發展，其實佢係有幾條故事線嘅，你都會見到。 嗯， 有幾即係佢係都幾次權力遊戲咁樣嘅。而家講緊嗰個妓女啦，覺醒咗嘅妓女啦，跟住另外一邊就係現實世界 Bernard 嗰一邊啦。跟住之後又有啊 Dolores 嗰一邊啊，即至少而家都有三條線係喺度發生緊嘅。 但佢啲時間又好似唔係連續㗎喎，係囉。 佢其實係點講呢，佢係冇好確實交代到佢嗰段時間線係咪延續嘅，即係咪同一時間發生啊，定係發生先啊？ 故事嘅時間線啊，唔係講話時空。 係啦。 故事時間線。 係啊係啊，故事時間線就係講緊。 嗯。 但就。因為我相信佢個故事發展係會想最後係會佢哋係會連得翻埋一齊 嘅。哦，咁當然。 你而家就咁係啊，你而家就咁睇，可能覺得好似好分開咁樣，但最後你連翻埋一齊嘅話，就應該就會覺得哦，原來係咁樣嘅。 係啊，我其實 咁都要繼續睇落去啊，係 啊。其實嗰啲人先係機械咯，啲機械都係人咯。 系，啲機藝同一條好緊要嘅線唔記得講添，就係即係揾個迷宮嗰條。 哦，係黑色。 呢個即係最緊要嘅。 揾迷宮 係。係啊，咁我而家其實佢有解釋到少少迷宮係咩嚟嘅。係。佢嘅大家以一個好似打機咁樣嚟講啊。 嗯。 嗰個迷宮就係打機入邊嘅最終嗰個關卡嚟嘅，佢哋就係要、 okay. 就要揾方法入去嗰一個關卡，入去呢個迷宮。 嗯、 但佢就形容嗰個迷宮同出面個遊戲有乜分別呢，就係出面嘅遊戲呢玩家呢係唔會受到傷害㗎嘛。 嗯。 即係佢喺入面俾人開槍射呢，佢都係冇即係死唔會流血、 嗯、 完全係即係不死之身咁樣嘅。 嗯。 但就即係喺最新嗰一集呢，佢就即係劇情上面呢話上面有交代少少，佢話嗰一個迷宮呢就係、是、收咗喺即係呢個世界入面最深層嘅地方啦。入到去入面呢，佢係話係將最真實嘅還原返出嚟囉。你當佢係一個係真實世界入面嘅虛構世界，就係、是、Westworld 啦。咁 Westworld 入面呢有一個人造出嚟嘅好真實嘅世界囉。 嗯。 係。 咁佢就個佢個意思呢似係想講話，你入到呢個迷宮嘅話，你就可以 去用最真实的方式去体验一个虚构的世界咯。 嗯。 佢、okay, 就咁暂时个，即系佢个形容系咁样嘅，系啊。 系啦，咁跟 住即系佢系讲讲到可能入到去，佢系会死咁样。 嗯。 Okay, 嗯，系。O K。 好，咁呢个之后再探讨啊。阿文武话即系呢个，我喺制作上面其实佢系咩好复杂嘅嘢啊嘛？你话？ 系啊，因为其实 Westworld 而家睇到第八集啦，但其实佢有好多嘅设定啊，佢个世界观咧。嗯，佢未係解釋得好清晰嘅，甚至連你成個 Westworld 佢個整體個運作係點樣，你都未係完整了解曬，咁所以都係要繼續睇落去咯。 OK， 咁你搜集下資料先，呢、這個再我哋可以再討論啊。 嗯，好啊，好啊，好啊。 係咯，喂，咁唔該曬文武先，喂，咁啊多啲上嚟同大家講啊，因為我哋好需要有熟悉多。 好，如果係啊， 咁啊，阿文武唔知識多玩嘛，仲熟悉呢個電影啊。戲劇啊，係咯，因為文武就讀呢啲嘅，咁所以好好正。 誒，電影啊，電視啊，遊戲啊，漫畫咁，即係都識嘅。 因為我哋成日好強調咧，戲睇戲咧係要學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大家淨係徘徊喺 使 唔使學啊呢樣嘢度。不如大家過咗呢一關，學下點睇啊，就嚟縮下咧。 我自己又覺得咧就。其實是冇所謂的，看你自己的要求在哪邊，即是你一個普通的人，嗯，你真的沒有學過，你看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哦，那當然。 但如果你學，是啊，你如果，但你如果你學了的話，你是會學得到，即是你會看得到更多。 是啊，那但是，他自己看沒所謂，啊，但是因為個個人都出來評論嘛。 嗯， 評論 是有些泛濫的。 應該學一下先呢，那些是不是應該學一下先呢，那些。如果出嚟 係啊，我覺得係需要，因為我覺得你寫得文嘅話咧，你係要對自己寫嘅嘢負責任。 唔即係就算你寫個 blog 都好，其實都要㗎啦。係啊，唔好話再 複雜， 唔好話 絕對要。 係啊係啊，唔好話講下感覺嗰啲啊。其實我哋都傾偈講過，其實而家好多人係講感覺，唔係講一啲分析嘅意見嘅。係，係啊，咁樣唔掂啊，都係咁。係係啊，咁但係我哋發覺唔係話台灣面啊，甚至乎內地嗰啲質素好高喎，人哋即係分析電影嗰啲，即係嗰啲普通觀眾嚟嘅啫，唔係影評家啊，但係人哋係哇，原來佢識睇啊，喂，佢知道點樣嗰啲分鏡，原來咁樣講喺個圖案咁樣，即係個畫面要咁切割，原來係有咁嘅意思，哇，點解佢識咁？咁快肯定有學過讀過啦，係咪？ 係啊係啊， 嗰啲唔係無端端識㗎，係啊，咁希望我哋之後嗰啲文武可以同大家講下呢方面啦，因為文武琴日先喺另一個節目度介紹過呢個係咪 room 咩237定幾多啊？我唔記得咗啦，嗰度係咪 room？ 係啊係啊，琴日就講一啲流行文化嘅陰謀論，即係分析翻啲作品入邊嘅啲創作上面去帶咗啲咩元素 落去。即係呢個講閃靈嗰個係，咁其實呢個閃靈Shining Cook 啊，或者呢一個 Room 237定唔知幾多，我唔知一個 number。其實佢哋嗰套分析方法咧，就係我以前學嗰套分析方法嚟。所以我完全知道佢點樣做，同埋係假嘅。嗱，我唔知阿文武信唔信佢講嘅嘢，其實係假嘅。即係佢係專登有自己定咗個題目，佢用呢個方法砌呢樣嘢，講到好似智能層一樣。我哋一睇就知啊，因為 我一直都保持即係質疑嘅態度嘅，因為始終。因為那樣其實是陰謀論來的嘛。是 啊 是 啊 是 啊。 因為我就算我即講到那件事比咁真，我都不會告訴你那件事是真的，因為始終是陰謀論來的。但就即是告訴你有這些東西在這裡，那你就即自己思考去相信。 這樣東西是那個紀錄片自己作的，這個陰謀論之前已經有的。咁但係呢佢分析閃靈呢套戲裏面有呢個咩 message， 其實呢啲我哋之前講 Interstellar 我哋講過㗎啦，咁我再重複第一樣，最自己搵嚟睇下呢個 Shining Cook 或者咩 Room 237。咁 好啊好啊好啊。 嗰個呢其實因為佢只係得一樣嘢呢，即係得一樣嘢佢係真係好 key， 就係嗰個細路仔喺度玩車仔，將地氈嘅 pattern 同埋佢件冷衫上面個 pattern， 我唔講係咩嚟，大家搵返嚟睇。嗰樣嘢呢係真係嘩，你都抹大口，即係其實嗰樣嘢係真係冇得抵賴。之外呢佢無論喺啲周圍啲景度搵到啲不斷重複嘅數字又好，或者話咩印第安人嗰啲頭又好咩，嗱嗰啲呢完全係技術性抄出嚟呢，要令到成件事呢係似層層嘅一個做法嚟。咁我哋嗰時就係學呢啲嘢，嗰時就係 take 佢嘅 course， 就係、是、咁。咁當然個 course 唔係教你去做假嘅 ，OK， 其實佢係教你點樣做分析嘅。即係啲分析就係喺以外嘅，喺個畫面圖像上面去分析翻 到底其實套戲係講緊乜？因為有時表面係講一啲嘢，的確後面咧有機會講第啲嘢嘅。即成日咁簡單，即係超人咁，其實後面係講緊呢個基督呢樣嘢嘅。咁呢個好明顯嘅，OK， 因為睇新嗰套普通觀眾都睇得出嘅啦。OK， 睇唔出嗰啲自己翻屋企反省一下係咪係咪扮嘅 ？OK， 咁其實佢講到出口㗎啦，因為新嗰套 OK 講到出口。 冇錯冇錯。 咁呢啲就係電影入邊咧，其實有時會。佢後面有另一個故事，或者後面有另一個 message 嘅，咁呢啲其實如果你學過咧，你的確可以唔多唔少咧，會增加咗好多你睇戲嗰種趣味。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唔簡單，非常嘅辛苦嘅，因為可能你要睇好多啲黑白片啊嗰啲嘢咧，你開始去學，因為其實嗰啲黑白片咧就比較明顯嘅，以前係，咁嗰時我哋大部分睇黑白片，黑白片開始學，哇，好辛苦，睇完一年內唔敢再入戲院睇戲，真嘅。真係都一擺脫唔到啊！入去就喺度睇到隻手咧，好似扶機咁喺度抄緊錄。至於想咩咧？我今次嗰唔係做功課，你係咪睇戲喎？即係你擺唔低啊！就係嗰樣嘢黐咗線咁樣。我哋嗰時係做到咁樣。咁啊，但係就係要經過咁嘅訓練之後，先至睇得出嘅。咁啊，但係當然我唔期望一般嘅觀眾搞成咁啦，因為咁好大鑊嘅。咁但係從少少呢個角度去。開始去學識睇戲咧，其實你會睇深入啲咁希望喂之後文武可以同大家講多啲呢啲，即係我哋節目就係歡迎大家講多啲，反而 production 啦，係啊，星戰喂唔好淨係講古仔，古仔係古仔嘅啫。喂，佢點做出嚟㗎？喂，嗰啲 idea 點樣嚟？喂，我哋好中意講呢啲咁啊，文武知好多嘅，係啊，好嘛，係咁啊，多啲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啦，嗯，好唔好？ 好，得閒我都會即係上嚟同大家講下。係 啦，因為之後文武好忙嘅，其實係咯，其實好多節目排緊隊。 系，我同埋我自己都要做自己个节目啊嘛， 系啊， 我都要准备自己嘅节目。 明白，明白。咁大家都好支持下 Pop Session 啦嘅节目。咁你哋系讲下你哋几时播嘅？你哋系每两个星期一集噶系嘛？ 系每两个星期一集。嚟紧最新一集就系12月2号、星期五嘅夜晚8点就会即系出街噶。咁就系讲翻呢个。《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啦，因為我而家個節目主要都會想即配合翻一啲嚟緊上嘅流行文化作品，咁又即做一個導讀咁樣。你聽完我個節目咧，咁你就即去睇戲嗰陣時，你就會即了解多啲入場。 好嘅，好嘅，好嘅，咁啊，大家留意收聽。 係。 好啦，我唔該曬文武。 好啊 ，OK。 唔該曬。 感謝感謝。 拜拜。 拜拜。 好啦，咁馬仔又上翻嚟啦，咁啊同阿新嘢一齊，咁好啦，咁我哋繼續講，咁啊有咩嘢講啊？今日咪都冇科幻片啦，係咪啊？咁啊冇噶啦，咁又開始講啲第啲咯，係咪好多嘅，咁啊包括有咩嚟啊？咁啊今呢排咧咁講，咁啊香港而家先做呢個乜鬼嘢《你的名字》啫，日本啊好耐啦，日本最新上嘅即係電影啊動畫啊，反而呢一期咧，即係邊套而家話題啊？嗱，佢又唔係講緊人哋，又唔係話佢話票房勁喎，因為票房就不過幾億yen就算好 cheap 啦，係咪？咁有乜嘢帶嚟到咩話題啊？竟然咁呢套，首先呢套卡叫咩咧？叫做《這個世界的角落》啊。 係。 咁佢都有英文嘅，咪真係 In the Corner of This World， 真係好直嘅。 聽完完全唔知有乜嘢。 嗱，我首先要講一講呢樣嘢先。日本咧，的確好中意改一啲比較聽完唔知講乜，即係比較詩意啲嘅，即係啲嘅作品名。但係咧，反而日本嘅民眾咧，係咁先會引起到佢興趣嘅。你嗰啲咧，佢冇興趣嘅，係啦，即係佢就係想知啊講咩嘅咧，佢反而會就係咁先引起到佢嗰個好奇嘅。咦，你的名字點樣？你的名字啊，咁佢就想知啊。咁所以佢點解佢套戲最尾都要咁強調最後嗰句對白就係你的名字咁？即係佢就係好想知道你係講乜，但係咧調翻轉啦，香港咧你要引唔起佢興趣啊呢啲名字，咁所以就係文化差異啊呢、這個嚇冇錯，即係邊個高邊個低就即刻立見啦，係咪？咁人哋就係追求呢種詩意，唔需要嗰個戲名好白嘅，千祈唔好添。咁而家連科幻片都興咁嘅，即係就算連日本都係啊，就除非你嗰啲俾好細嘅細路仔睇嗰啲咧，就或者仲係會好白嘅。系啊，乜乜超人啊，乜咁系嘛，系嘛，吓，或者啲歌仔主題曲都仲要唱曬啲絕招出嚟嗰啲咪俾啲幾歲嗰啲咪呢啲口味咧，或者呢啲咁嘅領受能力咯，咁你啲領受力高啲嘅就係會可以接受到啲聽落去冇咁係嗰樣嘢，或者唔知係乜嘢嘅嘢嘅，係啊， 即係因為細路仔嘅專注力低啊，其實就係因為咁啊。OK， 咁大家有呢個咁樣嘅習性嘅香港觀眾就反省一下自己有咩問題，唔好鬧人哋啲戲名啊，因為我聽親佢哋咧講聲人哋啲日本戲名就喺度笑人啊，唔知講乜嘅啲係就你有問題啊，唔係人哋。OK， 啊，你提起呢樣我真係要插一插啊，真係呢方面。好，咁繼續講。咁好啦，咁呢個乜鬼嘢嚟㗎大佬咁樣吓，这个世界的角落，咁其實係講咩，其實就係一啲或者咁講啦，大家可能唔知道呢，原來呢個作品已經拍過真人版啦。嗱，你的名字啲人成日話啊拍真人版揾邊個做好呢，呢套唔使啦，因為已經做咗嘅。 係。 邊個做嘅女主角就係北川景子吓，因為中間做好多人㗎喎，咁有咗包括呢個觸水直道啦，幽香啦，小出為界啦，夠唔夠，仲有呢個盧田愛菜特別演出，就係做最尾嗰場嗰個乞衣妹嘅。佢唔係一路嗰個歌手女啊，啲人傻傻地嘅以為係嗰、那個，梗係唔係啊？唔認得盧田愛菜咩，大佬？ 係咯。 咁當然啦，而家你睇就可能開始唔認得啦，因為佢呢套戲已經唔係新。其實呢個唔係戲嚟嘅，話呢個電視電影嚟嘅。 嗯。 係啊，咁就係呢個2011年啊。8月5号播嘅一个日本电视啊 ,NTV 嘅一个终战纪念嘅 SP 嚟嘅。咁呢啲其实我都唔夠膽话我每套都有睇，咁但我都有睇嘅。但呢套我真係 miss 咗㗎喎。嗰年呢套我真係 miss 咗。咪可能个主题都唔係话觉得好有趣。的确你睇一睇个预告片个感觉呢，以为睇阿信的故事嘅。 係。 咁而家北川景子嗰个香菇碌呢，你睇落去呢，喂真係都有几番似阿信田中裕子㗎喎。因為佢冇乜化妝嘅，化啲好淡嘅妝嘅，係咁真係睇落去都有啲似阿信。咁其實個古仔都好阿信嘅。咁當然佢冇話佢講到後屘開咩超級市場，唔係講呢啲啦。咁主要就係講佢哋喺廣島隔離嗰個地方，咁就避過咗一劫。但其實北川景子呢個女仔呢個角色就係嚟自呢個廣島，咁所以佢就變咗最尾就全家就即係其實冚香嘅，可以講即係原本嗰家人嚇，係一個咁嘅故事嚟嘅。咁啊，哇呢、這個～咁我都話啦，呢度咁嘅故事你攞嚟香港做，即係嗰個卡通片啊，死硬喎、啊。即係如果你身影真係有咁有誠意帶俾大家呢，咁呢、這個即係當然連日本票房都唔算高啊。咁只係啲人讚㗎嘛，睇咗人讚嘅故事好喎、啊。咁如果你諗住買返嚟呢，我香港唯一出路呢就係、要 sell 喺度喜劇啊，即係睇下啲對家嗰啲呢，啲蘿蔔頭呢點樣死喺講到嘩睇到心都涼埋，你要 sell 呢樣嘢啦，我覺得要香港要 sell， 應該有好多人會嚟睇呀，我估就唔係 sell 同情牌呀，唔係 sell 勵志呀，唔係講呢啲啱唔啱，最好係搵埋阿游慧晶呢喺個做廣告，係啦，係咪先，最緊要有 fucking 支那呢幾個字，咁咪可能掂晒牌 ,ok? 咪因為呢其實而家好得意嘅，入場呢可以係支持呀，亦都可以係爭嘅，即係建議啊，游慧晶如果遲啲真係冇嘢都嘅，可以入無線，咁而無線俾佢做咗女主角，日日俾人奸，即係好似 俾人掉街喎， 俾人 先奸後殺女 之類冇所謂，即係我肯定好多人睇嘅 ，OK， 憎佢啲又鍾意睇啦，鍾意佢啲人又鍾意睇喎，係真嘅，我講真嘅唔係講笑，而家市場係咁樣嘅，變態嘅 ，OK， 即係如果你香港你想搞 marketing， 你要理解一下呢一種心態，如果你將呢套嘢你照翻原意咁樣去。用嗰套勵志片咁樣死緊嘅香港 ,ok? 咁如果係得呢，當年呢一套劇我諗大家唔會冇聽過咩， 嗯， 即係連我都 miss 咗啊，老實講嗰句真嘅。係呀。咁不過呢套劇其實係有得睇返㗎喎，咁其實我已經擺咗上群組，咁好似冇乜人睇 ,ok? 係。即係 Bilibili 又有咩 Daily Motion 又有，但 AC 分好似搵唔返。係呀。咁你睇就係呢個德川景子演出嘅。係呀。咁係我做得幾好喎。 嗰時仲係好瘦嗰樣喎。 哦，嗰時好後生咋嘛。佢演技已經 OK 㗎啦嗰時。唔係做 Sailor Mask 嗰陣咁戇誇誇咁樣。咪呢套嘢基本上個人都演得好㗎。係。係。喂大佬全部都唔係細星嚟㗎大佬。你睇呢班人你話呢套 movie 都得㗎其實。都係呢啲人做㗎如果你拍戲。係。即係日本有個好就係啲電視人同啲電影都係嗰啲人做㗎。即係嗰啲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啲星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絕對就一睇㗎，係啊，咁個故事感人嘅，係啊，咁佢仲斷咗隻手嘅最尾，但係佢其實係畫畫㗎喎，大家想象下， 係， 個畫畫人斷咗隻手啊， OK， 咁佢身邊人差唔多死曬啊！你想象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如果你笑得出嘅話咧，嚇、啊，你真係當起就睇，你真係笑得出嘅話，我諗你要反省自己係咪人？ 嗯， 係唔好話人哋話你係知啦狗，話狗嘅侮辱咗只狗，係係，即係如果你睇呢套戲，你會你唔喊唔出奇，但你會笑咧，你睇下你反省自己人格係咪有問題？OK， 雖然呢啲你話佢係敵人，即係我反而想講呢樣嘢，即係而家到底中日係友好嘅，定係中日係一戰爭狀況咧？咁如果我哋呢班人睇完呢套劇，哎呀，真係好慘啊，流一滴眼淚。咁我哋係同情敵人嘅人，我哋漢奸嚟嘅。咦？乜我哋仲打緊仗咩？原來呢、這個劇係中戰紀念嚟嘅，就紀念中日友好。我諗香港嘅朋友係咪有啲人？忽上腦定做咩事我唔知道，但呢啲我受咗幾十年㗎啦，不如今日講講，即係長期俾人當成漢奸，只不過我哋係鍾意日本文化啫。OK， 但係呢嗰啲話我哋漢奸人呢，我諗佢去食日本魚生同去蘇格嘅次數仲多過我。OK， 咁 anyway， 咁我就好推薦大家睇睇北川景子呢個版本，佢同樣係叫做這個世界的角落。咁我鋪貨上去群組㗎，大家可以搵嚟睇下。OK，咁至於呢個動畫當然暫時未睇到啦，咁唔知香港呢遲下會唔會有機會會上㗎，我都有嘅有嘅，因為新影又唔係話買下下買啲一定賣得，你知佢哋好多都係單院做呀，做幾場算咁，咁所以呢套呢因為喺日本都算有啲話題呀，咁當然個話題好特別，就唔係淨係喺個原作啦，因為原作呢其實我咪俾佢介紹下，講咁耐咁喺度鬧人係咪，介紹返先係啦。今次個動畫導演就係呢個片冤衰食，哇！邊鬼個嚟？聽都未聽過，係有冇聽過呢個《新子與千年魔法》？就係呢個導演。你話聽過呢個作品叫《Black Lagoon》啊？黑潮唔知佢嗰時 有啊呢個。 佢譯入第二個名嘅嗰時，再有第二個名嘅，即係嗰班女好勁嘅，嗰班婆啊，超勁好打，但佢係用正常嘅槍去打嘅 ，OK， 好出名嘅。咁其實就係呢位導演，咁佢其實就話好耐㗎喇，好似話幾年前啊，四年前啊，已經即係話有個咁嘅計劃，咁就即係後咪呢就喺一個日本嘅嗰叫咩呀，好似嗰啲雜誌網啦，係 Kickstarter 咁樣， 係啦係啦，佢唔知叫咩 Makuki 唔知咩，唔記得叫咩嘅一個地方㗎嘛，雜誌嗱呢、這個先係呢成個新聞所在，佢話原來呢佢係史上集资得最犀利嘅电影，即可以喺网上。咁佢话原本咧就谂住只系集2000万日元 yen 啫，唔系蚊啊，2000万 yen 咁就系佢个启动可以做呢个嘢啦。咁话最后咧竟然得到成3000几位嘅，即系3000几位人士支持啦。咁募集咗几多钱咧？竟然募集咗3622万4000嘅 yen 啊！嘅資金喎，即係超額啊，又係，係啊，咁佢話呢個直情係即係破咗紀錄嘅，係啊，咁原來好多人都好即係贊成咧，去將呢個故事即係拍成一個動畫咁推出，咁結果而家就完成咗出嚟，咁亦都上畫，咁當然未係叫做票房上就話好咩好漂亮啦，5亿就算唔算多嘅 ，OK， 咁但係呢個只係一個小製作嚟嘅啫，如果大家理解翻啊 ，OK。系啊，咁但系今次仲有一個話題所在咧，就係邊個配音嘅呢、這個女主角，即係呢個北川景子曾經演過呢個角色嚇，係邊個配音嘅咧嚇？個女主角叫北條玲啦 ，OK， 即係個女主角個角色名，咁邊個配音咧？竟然就揾嚟呢個海女啊！有冇聽過海女呢個嘅以前嗰個女主角叫咩？咩能年玲奈係嘛？如果冇記錯嚇。咁大家可以忘記咗呢個名字，咦點解呢？因為佢都改名字，而家叫阿 Lon， 嗯， 即係 Lon 即係 Non 咁。咁點解呢？因為佢就係同阿啲佢自己嗰個事務所炒曬嘢之後咧，復出嘅第一作就係幫呢個卡通配音，咁所以亦都成為今次呢個動畫其中一個最大嘅話題。因為啲人話佢死硬嘅，即係你夠膽同事務所，你都知道日本好惡嘅，好多女藝人突然間無端端消失於空氣中咧，好似即係俾人滅咗屍一樣啦，好多噶。之前連蒙面超人裏面都試過啦，嗰時電王係咪？ 嗯， 嗰個咪有嗰、那個有個初初係好索嘅女，跟住唰聲唔見咗嘛，跟住話翻到鄉下喎，無端端嚇，梗係唔肯招呼老細啦，我哋心諗。 咁啊，咁啊，唔知啊，即係好多謠傳，咁亦都話要告嗰啲雜誌，就話話佢哋虐待呢個啊能源靈外邊方面啊，咁啊當然係人紙方面啦，就係俾得50,000 yen佢做報酬啫，每個月50,000 yen喎，唔係蚊喎，即係3,000+ yen喎，嚇最低工資都唔到啦，係嘛？咁但係佢公司就話，梗係冇可能啦，佢點會啊？咁又喺度即係話唔係啦，咁又大家喺度拗啦。咁但係 anyway， 咁呢個能年零內已經係離開咗佢嗰個舊公司。咁啊、傳聞又話即係被封殺，咁但係而家叫做改咗名之後出翻嚟。咁第一作就係幫呢個動畫配音，就配咗個女主角。咁所以就變成一個話題啦，就係咁啦，交代翻先，如果大家冇乜點追日本啲嘢嚇，講少少咁啊，當然另外呢個阿 Lon 咧，即係能年零內亦都推出咗一隻。佢自己畫出嚟嘅一隻卡通人物，仲自己扮埋出嚟添，咁樣咁我覺得超核突嘅 ，OK， 咁啊 ，anyway， 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佢啦，我冇特別感覺對佢，係 ，OK， 海女其實我冇睇過，係唔好意思，係即係其實係啲神間劇嚟嘅，好似嗰條話係，係，反而裏面彈咗出嚟嗰個唔係佢嘅，即係佢當然算彈咗出嚟啦，但係啲人成日講住係好，嗱如果冇記錯就係、是、做佢阿媽後生嗰時嗰個係邊個咧？其實有村架純，係啊，就係咁啦。我如果冇記錯就係咁啦，係啦。反而啲人講得最多係呢樣嘢，即係做配角做到出名嘅佢係啊。OK，anyway， 咁啊有興趣啊睇下呢一套卡通片啊，遲有機會或者如果大家想先睹為快咧，可以睇下北村景子嗰度嘅日劇版或者唔係日劇。S.P. 嚟嘅啫，其實都一套戲咁長到嘅啫，可以好快睇曬嘅。咁啊，反而群組我哋貼咗出嚟嘅，或者我將佢推翻上頂啊。如果大家都唔知碌咗去邊啦，都應該係。咁有冇睇過下咧？大家講下嗰、那個睇咗阿北村景子嗰個版本啦，或者講一個故事，你覺得如何啊？ 我都冇有嘅。 誒，新年睇過啊，咁點樣覺得點？ 嚇！佢感覺咧好。都幾永遠的靈呢，即係唔係打仗嗰 part 啦，係佢都仲喺屋企呀嗰 part 呢，即係嗰啲感覺都喺返曬度。 咁嘅感覺係呀，唔係話似阿信咩？你都話似阿信 㗎。都似嘅。咁但係即係阿信有好多好多嗰啲佢點樣樣做嘢呀嗰啲，咁佢就少啲嘅，咁始終佢係戲啦，係咪？咁但係佢都睇到佢嗰個點樣努力喺佢屋企嗰度，由本身嫁過去俾嗰個男人，咁然之後嗰個屋企嗰個家姐唔係好鍾意佢，咁然之後到好鍾意信任佢，咁到後尾就算佢累死，即係佢覺得啦，佢累死咗佢個女之後，咁但係亦都即係接受咗個事實，即係其實唔關佢事嘅，咁樣即係都成家人都叫做一齊心咁樣咁繼續堅持落去咁樣，即係都嗰樣嘢就真係幾阿信嘅。 哦，係。 咁就係我暫時係呢啲先 啦。佢啲人話啦，呢套嘢其實就唔係講咩反戰啊嗰啲嘢嘅，佢反而咧係講即係一家人點樣喺個戰爭啊戰火裏面嘅一個即係做一個過活啊。其實反而係一個日常嘅故事嚟嘅，佢係一個即係你知而家日本動畫都好中意講日常啊嘛。咁但佢呢個日常其實就唔日常嘅，喺戰爭裏面。咁但係佢哋點樣過每一天嘅呢，咁就係講啲咁嘅嘢。咁其實好特別㗎呢、這個題材。咁但係即係大家即係會唔會欣賞呢，咁就另一件事。如果你民族情緒好強烈就算數啦。 係。 即係如果你覺得日本人每一個都應該抵死嘅，每一個平民呢都係應該為咗佢國家嘅罪行付出代價，咁唔好睇啦 ,ok? 雖然大家曾幾何時呢睇呢個這個再見螢火蟲呢都睇到喊，咁但係因為再見螢火蟲嘅主角係兩個細路嚟㗎嘛，可能細路呢覺得佢未去到個年齡，即係應該背負國家嘅罪行，但係其實難道呢一啲平民嘅應該咩？難道你覺得呢個廣島死嘅人係抵死？呢樣嘢連掉原子彈嘅美國人都覺得唔係。係。即係佢都覺得自己係做咗一個冇辦法唔做嘅一個罪嚟嘅，佢覺得係即係 necessary evil 啦，即係佢哋叫做即係一種必須要嘅罪惡，但係起碼佢覺得係罪惡，佢起碼冇話我咁樣係好好，但係竟然點解中國人會覺得抵死咧咁樣？咁如果你係咁，你真係反省下自己有冇資格叫做人啊 ？OK， 即係其實喺戰爭裏面，無論邊一方嘅市民或者平民嘅，佢都唔想打仗嘅。其實，就算你喺呢套戲入面，佢點樣講話，佢哋聽到日皇即係話要輸啊，即係日本要輸，佢哋點激動都好啦。即係其實佢呢、這個，佢反而佢表達嘅唔係講緊咩咯，佢係講係我成家人付出咗咁多，差唔多死曬，得出結果就係咁。即係佢反而係好唔憤氣，係呢一樣嘢。即係大家如果睇個劇，佢又講得好清楚。即係佢都好猛啊，點解會咁啊？咁但係對佢都不忘補翻一句咧，即係佢嗰個加工話咧，所謂嘅正義，即係日本啊，或者美國都好啊，所謂嘅正義其實根本真係暴力啫。係。佢有咁講，即係其實佢有咁講，但係呢套戲並不係一個説教或者反正嘢。OK， 咁其實係講人點樣喺呢啲環境裏面，即係生存落去啊。即係我乜都冇曬啦，我仲生存落去做咩？咁啊諗個死嘅北村景子。咁但係俾佢嗰個咁嘅所謂嗰個阿姐啊嚇冚醒佢啦。咁結果最尾佢就喺個港島返返去港島揾佢嘅家，即係佢本來嗰家人就佢呢個反派呢就死曬㗎，返去執返佢個鋪頭嘅招牌。咁但其實反而呢個原著仲慘嘅，佢妹冇死但係得到呢個原爆嘅即係嘅嗰啲病，咁其實仲慘，仲慘過死。咁但係呢度佢就好乾脆就係話佢哋死曬啦，揾唔返啦。咁跟住佢就遇到阿盧田愛菜都黑衣妹呀，即係偷佢啲嘢食，跟住佢就好大方咁，你攞去食啦，唔使偷。咁佢後屘仲收養咗佢。咁其實佢有少少就係你好似失去曬所有嘢，但其實有啲美好嘢咧，其實仲會有。即係佢數有少少俾翻個希望你咁想咁樣。咁佢又冇一隻手啫，咁但係盧田愛菜幫佢做家務嘅啫，抵收養啊呢、這個。咁同埋佢專登揾盧田愛菜做嗰、那個咧，就因為喺日本人嗰時嘅眼中，佢係一個好可愛嘅少女嚟噶嘛。係咪？即係你唔見冇咗死咗嗰個之前嗰個都好得意，但係嗰個唔及呢個得意啊嘛。你會得到一個更得意嘅羅莉啊嘛，即係咁啦。即係嗰時係講緊盧田愛菜大係呢個咩白兔糖嗰個時間嘅盧田愛菜啊。OK。 係大白兔糖，即係同阿松山研一做佢老豆，叫做做佢個監護人嘅嗰套。 差唔多係 Pacific Rim 嗰陣嚟嘅，應該都好似係。 是啊，差不多那段 時間。那時的盧田愛菜 ,ok, 不是現在那個已經這麼大個那個 ,ok, 現在那個就是人們不喜歡開始。 嗯。 都好像那個冰鎮房客那樣嘛。那麼大個不喜歡了都不是羅莉了。ok, 好。那好啊，有沒有這個點，有沒有東西想再講一下，就是純粹就介紹一下啦，同埋就是啊，原來呢啲咁嘅人哋每年都搞緊嚟，你好多人話呢個日本咧唔反省佢自己嘅戰爭喎，可能或者政府係啦，咁但係人哋民間有好多呢啲作品咯， 係 係咯，咁有冇睇過啊？人哋拍出嚟呢啲咁香港嘅朋友有冇睇啊？冇咯，逢親呢啲咁樣嘅中戰紀念，佢就專唔睇嘅。咁當然除咗可能啲特別啲題材啦，例如呢、這個如果冇記錯嗰時啊，李香蘭啊，即係上戶彩做嗰度，好似都係其中一出嚟嘅。咁可能你講嗰啲講翻中國呢邊個舞台嗰啲，佢可能有興趣啲咯。同埋你講李香蘭啊嘛，係咪？咁又做過川島芳子啊，當然。不過李香蘭川島兩套裏面都有對方出現，當然唔同人做嗰啲唔同人做啦。OK， 咁啊，嗰啲就好似有人睇嘅都係啊。因為你李香蘭又會唱翻嗰啲鄧麗君嗰啲歌嘛，其實， 係， 因為鄧麗君其實係翻唱咗佢哋嗰啲歌啊，咁啊唱國語啊，仲咁啊都幾抵死嘅。如果你聽到上戶彩唱國語係點嘅，咪睇下嗰個李香蘭。咁啊，我梗係當然嗰啲我一定睇啦。咁有啲就講戰爭嗰啲，可能佢哋都 OK 啦。咁但係其實咧，大部分呢啲咁嘅中戰紀念咧，都唔係講呢啲嘅。咁有一套係阿部寬做，好似我記得好似係講港島嘅直接。咁佢哋話原爆之後講我哋，即係嗰班死剩嘅人，佢點樣去？翻去恢復翻嗰個電車嗰、那個行駛，但其實周圍爛曬喎，已經咁啊講啲咁嘅嘢，咁啊好特別嘅題材。反而嗰個我有睇過下，雖然我冇由頭睇到尾，嗰套嗰出我有睇。咁其實佢好有趣嘅，即係佢每年都揾到一啲雖然佢可能都係小説或者有啲嘢做底嘅，唔係話特別，唔係原創嘅，我懷疑嚇。咁但係即係話原來呢類型作品咧，其實人哋日本坊間好多咁到底我哋中國人又有冇？即係去睇過呢，我問下呢樣嘢啫，當然冇啦 ,ok? 你拍埋出嚟都唔睇啦，又可能呢套卡通片上畫可能你都唔會睇啦，係咪？ 咁要借啊游慧晶嚟去推销嘅，我相信到时 OK。咁你系会睇啦。咁啊冇荒谬嘅一件事。OK。好啦，咁啊讲完啦，有冇嘢补充？冇啊，冇啊，插落去噶咯，呢套都未算插喎，起码我唔系插到戏，我插啲人啫。但即系插噶啦，今日全插啊，系咪？我讲佢啊，咁啊无面之人啦，哇！ 系讲翻嗰个， 唔系讲啊，应该叫唔系讲而家嗰个啊，系讲 Drive 系嘛？ 系佢嗰个应该系呢啲叫做 外传， 外传啊。 即 OVA 咁啦，類似係即 係嗰個咩 Dry Saga 啊，第二集啦呢套係。 俾錢買嘅只碟，大佬係竟然係講咩嘅咧？ 哦，咁呢個第二集，即之前出第一集嗰陣時，四月幾就係講阿魔盾啦。咁呢個第二集就斬咗兩半咁啊，一個就講阿黑，一邊就講阿馬克嘅。 係。 咁啊，其實都係一個故事落，咁但係中間有兩個都即係打過。打过啦，咁样就两段啦，咁啊讲两个唔同故仔嘅。咁佢话咧个故事背景其实系佢有个小说嘅，即系做嗰个蓝本嘅之后嘅，系啊个时间咁样作出嚟嘅。 嗯。哦，即系佢系有咗小说先。 唔系，但系佢应该唔系呢个故仔嚟嘅，即系佢有个设定，即系佢本小说又讲之后会发生咩事，咁跟住佢用嗰、那个即系跟住落去咁样作出咯，应该。 喂，但系佢系完全。低能嘅喎，呢個所謂嘅角色嚟，你本來你阿黑，你喺原本裏面佢冇低能嘅。 哦，係啊，正常其實佢係如果原本 TV 版嗰時佢有幾個角色咧係專做低能，咁但係其餘即係正經嗰啲人咧就冇乜點樣低嘅，即係佢都係頂籠搞下，即係笑下咁，但係又唔會做啲低能嘢嘅正常。 係啊，但係呢套係完全低能化嘅。 差唔多冇人正常啦，差唔多去到。 咁你話哈啫大鑊到呢，佢係咩幾大幹部都集合咗喺身入面啦，所以有時係女人啦，有時係咩咁樣。嘩大佬即係仲要有一段。 係咪咁講一個故仔，其實講啊即係啊馬克即係啊江呢，咁講佢話已經即係之前即係魔盾死咗三年啊，即係佢即係周列國咁樣之後呢話即係去咗搵咗啲科技，即係搵啲科學家咁樣，跟住話跟住返嚟咁樣諗住可以即係復活返啊魔盾咁樣嘅，跟住搵埋啊即係我女佢哋我賺啊我博士嗰啲咁樣，跟住咁正嘅，跟住可能要扮到合晒眼瞓，跟住幾日幾夜趕工嘅，但係搞笑喎全部都。 喂，佢一中眼瞓就會咁有嗰啲變身嗰時嗰啲車聲喎。 唔係，即係佢好認真做嘢，但係佢唔知要唔搞笑喎。 唉，真係唔知做咩 咁、啊、但係佢其實都係咁，佢諗住復活魔盾，咁但係點知就變咗係反而係阿黑，佢咗三個幹部用埋同一個身體復活咗。 係啦，咁但係個樣子就係阿黑嚟嘅，即係個人間體。 嚇、啊！咁佢因為同埋要用嗰、那個即係用嗰、那個變身抓咗個皮帶啊。 係。 我哋起動佢咁樣，跟住所以佢都係攬住個皮帶嘅本身平時。 哦，係係啊，平時都攬住㗎，係啊係啊。嚇 嚇！啊咁佢本身苏醒咗之后呢，咁就话另外又发生一件，即係有嗰啲好似佢哋嗰啲 怪人。 係啊，嗰啲怪人襲击人嗰啲嘢係可能係佢做，但佢话应该108隻应该全部涉猎晒㗎嘛，正常。 係啦。 咁佢又话要做刑警咗去查。 係啦。 係咁就搭咗我去之前嗰、那个成日搞笑嗰个警部嗰个啊，即係扣咗个嗰个女博士嗰条嗰个警部啊。吓，跟住就话组合个拍档咧走去查，咁查话原来其实系之前佢108只嗰度嗰啲剩翻嗰啲数据，佢集合咗咧就想复活咁样。 系啦，佢话咩数啊？心口个牌个数字就系加埋109啊，好似系咪？其实有 唔系？如果喺109啊，计埋00啊， 即系加 即系超过噶， 就系嗰个数字啦，唔知几多噶。 啊咩？变咗5886啊？ 系5000，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本身咁啊，谂住同佢战斗啊，咁但系发觉原来因为佢嗰个身体系冇战斗力嘅， 再变咗身咧，佢可以变到无面超人嘅，竟然系。 唔系，佢叫阿冰帮佢搞嗰个线路，因为佢话佢嗰个因为佢要揽住皮带啊嘛，咁佢有嗰个战斗系统嘅嘛，本身都 系。 咁啊，谂住叫阿冰帮佢接驳，跟住变身，跟但系因为佢应该唔识嘅，跟住变咗系绿色个头啊，跟住红色嘅身啦，跟住下低系冇夹银色咁样喎。 跟住俾人系咁拆晒啲甲，完全唔打得嘅。 吓、啊，跟住仲要嗰个警部，仲要 撳出，佢咧有個安全掣啊，佢一撳咗之後，阿黑就喐唔到啦，得。 點乜月？ 吓，跟住揿咗之后，咪俾人唔够抽咁样，跟住咪咩咯？咁最尾跟住佢又见翻阿主角嗰啲，跟住讲，跟住又讲埋啲咧，即系个人，即系个意思，其实都系个人废唔紧要，最紧要要个心强啊嘛，好似系，即系都系废话嚟嘅，我觉得。 即系人强不需要马壮嗰啲啦。 吓吓，咁啊，跟住佢咪最尾咪都系咁查查下，搵到我只嘢嘅打嗰时，咪叫嗰个警部。俾佢戰鬥咁樣，跟住佢後屘打緊咗阿兵，諗到話可以將即係佢哋啲能量咁樣，即係輸出咁樣用嗰個系統可以變一次身咯，用全能量。 嗯。 嚇！咁佢變咗個黑嗰個無面超人狀態，即係個頭好大，但係係有覆眼嘅。嚇！咁啊，搞掂咗隻嘢，咁但係自己都超過負荷，咪最尾又係你當又係中途又係死翻咁嘅，你當。 係啊。 系啦，咁啊呢个佢呢个古仔咁啊，就系呢度咯。跟住但系佢嗰个打爆只嘢之后，佢只零零五咧，跟住未死得晒嘅。 哦， 即系佢我只怪嗰度，因为佢系集体嚟噶嘛。 系啊。 咁嗰只零零五死唔散，完咪再出翻嚟之后，咪又搞事，跟住就去到阿江个古仔咯。咁阿江个古仔其实佢揾到个令子咧，系近时 TV 版27至28话有一条女咧，又系即系同一个同嗰个50号合个体，即系做衰嘢嘅。 哦， 系即系讲大话呃阿江，即系咁样嘅，跟住打过啊，咁我就话佢犯咗事咁啊坐紧监嘅嗰条女，咁啊佢呢度讲即系唔知类似赦免嘅罪俾佢缓刑咁啊放监可以， 嗯， 吓咁啊点知又有人俾人袭击啊，跟住佢哋嗰啲即系又系知唔知闭路电视定咩，终于系影到好似呢条女喺我现场啊， 嗯。 有人死咗嘛，用啲佢话啲头发嚟嘅，即系用啲头发整死咗啲人。 哦， 系啊，咁佢后屘咁其实都系呢一度反而系即系佢其余啲角色都有出嘅，阿拇指都有出嘅。 系，其实佢之前都好多人间体有出过场嘅。 哈哈，咁但系呢个特登整佢话生个 B 咁，搵个细路仔话系嗰个，即使剧场版咪话第时有个仔啊嘛。 未来翻嚟嗰 个吓，咁佢呢度有个 B 再整去喂奶咯，不过睇唔到嘢咯，背住我哋。 你想睇咩啊？ 咁佢特登要俾啲 fans 睇嘅，我觉得系。 喂，你吓 咁其实都冇嘅，咁佢最尾啊都系查到边个又唔关得条女事，咪打花场咁。但系中间啊魔像嗰个人间体又出嚟，因为变咗魔像人间体嗰、那个嗰条友，我唔记得咩名啦。咁佢变咗系即近时主角个手下嘅，跟住嚟帮佢咁样，跟住最尾咪俾嗰个又系俾嗰个车，即跟住变身咁变咗个新形态咁样，跟住咪搞掂嗰只真正嗰、那个我控手个零零五咁样，跟住同嗰条女又变咗一对咁咯。阿江最尾咁啊完噶啦， 因为呢个以阿马克即系呢个超人作为主线嘅呢一段， 系吓咁啊变咗一个系阿黑，一个就系阿马克咁咯。 嗯。O.K. 咁、啊、但系其实个古仔咧就冇嘢嘅，我觉得系。 系啊，其实成日都搞无聊噶，大佬。 最大镬系佢啲人咧，唔知点解佢黐咗线咁嘅。吓、 啊， 即系个情代有少疏咗咁，我觉得系。 咪而家其实系咪第一就啲人睇无面超人都唔系睇无面超人啦、 啊？我见到啲人贴咧好搞笑嘅，佢啲人冇提过啲做埋啲。即系戆居嘢啊，乜嘢佢冇啊？佢将啲重点贴晒落去嗰啲咩？即系打车轮啊， 系啊， 跟住之后阿拇指出场啊，跟住个 B 出场啊，即系呢啲咯。 喂，咁你睇啊巨轮都系睇阿陈海林俾人奸啫，系咪？ 吓，唔知啊，咁系咁喎。 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系睇下佢中唔中意啊，我觉得。即系我好难讲喎，即系好似 XA 而家即系啲造型咁样衰，但系我觉得佢做出嚟冇傻喎啲人。 吓、啊，喂，但系你 系我觉得 讲啊，我又唔觉得话真系好多人讲喎。 唔系，但系啲人咪话佢样衰唔睇咯。 吓、啊，系咩？哦，乜咁嘅事？ 唔系，即系佢哋好睇个样，唔系话啲人套嘢有冇睇，即系等于之前阿马逊。 即係佢見到個樣係正經，唔理套嘢入邊就做擺戇居嘢啦，我覺得。咁佢話正啦、 啊。哦，因為你講呢班咧就好玩具行先嗰班人嚟嘅。 嚇、啊！ 咁但係你實質睇嘅又另一啲人嚟嘅，因為如果好似你話呢、這個睇 OVA 呢班人咧，其實又唔同之前話，即係買呢啲玩具，因為其實佢個重點都唔係喺佢個超人度噶嘛。 係。 係咯。唔喺呢度嘅，咁所以我谂另一班人嚟嘅，呢一班好中意嗰啲角色嗰啲人嚟嘅，卖俾 系，咁佢本身出外传，佢揾呢啲人做主角，佢都要 sell 啲人嘅 ，sell 翻啲人啫嘛，啲人间体啊，啲角色啫嘛，咁我唔知啊，咁我梗系我 drive 都麻麻地嘅，系啦，咁啊，睇下点啦，系啦，如果啲人中意咪中意啦，不过我都好奇怪咯，即系我个市场变咗。 好似一系服务某一班人咁咯，永远出啲嘢好似咯。 系，梗系系啦，唔都服务我哋咩？我哋啲好小众嘅啫嘛。 吓，好难，唔系而家带唔到位啊嘛，好似我感觉上。 嗱，即系咁讲啊，如果你 sell 下啲演员啊 ，sell 下啲角色咧，就有啲可能佢唔系睇超人嘅人，佢都会讲下嘅。 嗯嗯， 即系咪当睇剧咁啫嘛？佢唔理你做咩噶。咁啊，你個角色或者你個演員 sell 到佢，佢咪睇咯，係咪？即係佢可能佢根本對蒙面超人冇興趣嘅喎，你要知道。 咁我要去到之前好卡布圖嗰陣時喎，嗰陣時我都聽到係水道 Hero 出咗嚟之後，啲人拎翻個卡布圖嚟睇啊嘛。 喂，唔係嗰時都係嘅啦，唔係使拎翻啊，嗰時都好多女睇㗎，哇咁靚仔嘅，有啲女話啦 ，OK。即係可能有啲朋友就哇，成屋收到食白粉咁嘅，但啲女覺得 O K 嘅喎，係啊，唔係即係咁嗰度唔止啊，邊個嘅做 hero 嘅，咁佢個個都好樣嘅啲人。 啊，唔係，但係嗰時我聽到好多係阿水佬一紅之後先再攞翻個卡本台睇喎。 後知後覺啦，直情 係啊， 做緊嗰陣已經好多人好多女睇啊。 嗯， 唔係喎，啲女好快喎，同你講。 係。 系啊，即系佢哋可以即刻嘅，因为佢只不过睇样啫嘛。 系。 系啊，个样得就得噶啦，系咪？ 系，佢就算套戏满到呕都话得嘅。 咁佢做咩啫？佢睇美国队长，你估佢睇美国队长咩？佢咪睇佢打完针就搣佢粒链嗰度啫嘛。 系。 佢代入 Agent Carter， 嗰啲啊嘛，系嘛？阿雷神啊嗰啲啊嗰啲啊嘛。唔係啲女好簡單嘅啫，你 sell 到佢唔難嘅，同埋佢 pick up 得好快嘅。你套嘢有啲佢中意睇嘅仔，佢即刻睇嘅，佢唔理你嘅。係啊， 嚇係。 仔嘅麻煩添啊，反而。 嗯，當然你就要宣傳到俾你聽啦。如果唔係嘅話，咪會好似上次阿 Loki 個摩天豪庭咁，成套戲都係講佢，基本上佢棟喺度，但係都冇乜人睇。 你意思即係佢露 J 嗰個片段？ 嗰圖係 要專登個冚住張報紙嗰下嘢啊！係 啊， 個畫頭就係影嗰個 shot 嘅啫嚇。係 啊， 仲不斷重播，再慢鏡重播。咦，係喎，睇到喎，咁係嘛？係。咁跟住就成棚女走咗入去啦。唔係，我諗啊 ，Loki 有少少老咗啦。 哦。 啊，即係同佢嗰時最初做嗰陣已經唔同啦，已經有少少老啊。 嗯、 我唔知而家啲女仲中唔中意睇阿 Loki， 但系咧雷神都 OK 嘅， 系， 咁所以你 sell 阿雷神咧，即系老实讲，好多人上次嘅奇异博士睇到，即系嗰个最尾嗰个彩蛋，一影见到阿雷神嗰阵，啲人哗咗声嘅，啲女啊我讲， 系 啲女，梗系啲女啦，唔通麻甩佬哗一声咩？唔係，同埋都知啦，係嘛？都知道㗎，我唔知喎。總之一影啲人已經嘩咁樣嘅，唔係咁佢哋知道會嘩嘅。咁嗰時睇呢個 Twilight 都係啦，狼人仔又嘩㗎嘛。咁你知道有狼人仔㗎？唔係彩蛋嚟啊，大佬。 一定有㗎。 佢哋根本就唔係，佢可能唔係真係咁 surprise， 不過佢係真係個反應嚟嘅，真係會嘩咁樣。咁其實有咩睇啫？阿雷神客串嘅啫喎，嗰次揸住啲嘢飲下酒咁，啲須都好似求其咁嘅，即係佢有留須，但好似佢真係自己平時留須咁咯，即係唔係套戲佢收過噶嘛啲須， 係 徐錦江咁噶嘛，佢嗰而家唔係嘅，好似真係自己平時留須咁，好好亂喎啲須，啲人都話嘅咁，其實佢唔使嘅，你有佢想見到嘅人就得㗎啦。 咁我唔知點解佢哋唔咁樣 sell 啊！我上次都話係咪應該啊咩黎耀祥變袁偉豪啊嘛，係嘛？上次啊， 係嘛？嗰套咩啊？巾帼啊？ 巾帼英雄啊！唔係，其實你今個禮拜嗰套應該都咁做啊，應該一把打咗嗰啲咁嘅咩超低能幹細胞係嘛？唔係啊，吳彥祖喎，唔係吳彥祖喎，係啊黎耀祥打咗。一打就即刻變咗大隻佬啊！哇，啲女又話好睇啦，係咪啊？跟住喺個咩200層高嗰個塔度飛落嚟係嘛，變咗超人係嘛，咪即係睇呢啲嘅啫嘛，啲人而家都係係咪？其實佢人唔怕誇張噶，最怕你唔誇張嘅，真係好爛嘅，其實一啲人中意食屎嘅，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嘅啫。anyway 啦，咁啊 ，OK， 咁啊，蒙面超人都沦落到呢一个地步啦，咁啊，都唔知道可以点做落去啦。你话新嘅 XA 会一路玩到最后都系，即系其实系咩嘛 ？SD Gundam 啊嘛，系咪？ 吓，诶，暂时感觉上，因为佢而家我见到佢有个 level 快咧，即系五咧，梗系主角变咗个 hunter 形态，就系可以将啲手脚拆出去装落其他。 啊、 其他啲人啲蒙面超人到 嘅，即系嗰啲甲，唔系啲手脚，攞嗰啲甲， 系即系啊，即系嗰种，即系等于近时本身如果嗰阵时出三角咧，阿刘备嗰条龙盒一睇就可以拆咗啲龙装落去，佢个咁夸张到啊，即系张飞嗰阵到啊。 我哋估计佢个终极形态系咪佢哋会合体变成超越之龙啊？ 吓、啊，唔系应该变正常版啦，即系变咗个大头装落去啊。即係嗰啲人合體咁樣變咗身咁啊！ 點解佢要有呢個 Q 版？最尾原來就係佢要變翻個頭啊，係嘛？急翻落去，係咪 咁啊？咁啊，咁佢呢度可以變電單車，咁佢變咩得㗎？其實可以。 得，你唔好理佢，都唔係人類嚟。OK， 好，咁點解蒙面超人插完咩？其實新年都有睇啊，咩咁啊？想講下個感受啊。分析 我都系咁依立嗰下啦，因为特效我都麻麻地咁，但系望落咧，佢都有少少啲激情啊嗰啲咁样嘅感觉啊。 主要都系 sell 呢啲， 系咪系有嘅？佢本身实 主要就系借脑啫嘛。 咁就话无端端又要冲凉咁啊，开头话黑。啊，系啊，系啊。 佢话系嗰个女，嗰个用咗个身体嘛，喺度冲佢玫瑰花浴，仲要趌起身，跟住有扎花遮住啊嘛。 系，好，哇，睇下嗰扎花做得。 喺度想呕啊，大佬就。 唔知啊，系中意玩埋啲咁嘅嘢喎，而家系。而家冲凉系搵仔冲喎，要唔知点解？ 哦， 系女干部啊嘛。 两条仔一齐冲都有啊。 咁啊，即系朱芬同真子咁。 唉，我抵唔顺嘅啫，所以算啦，所以呢啲啊， 唔系近时系咧九不九先有一套系咁嘅，而家系套套都有啊，最大镬系。 咪而家都九不九噶，都隔一个钟头先有一套剧系咪？咁一每套剧都有咁解啫嘛，系咪九不九啊？咁而家一套剧都九个字嘅，咪九不九咯、啊。每九個字有一次，咪九不九咯。 一模啊！ 唉，每九個字就有一次男沖涼啊！啲咁嘅嘢睇㗎啦，唔算好密啊，都未每一個 shot 係，係咪？佢個主線都仲係男女，係咪？佢都未正式個主線，直情係男。 嚇、 啊！你睇下一個蒙面超人係基嘅，咁你試下不如喂，係咯。 冇唔係，佢會揾條女俾佢係佢條女，但係佢平時喂佢要。反而同條仔親近啲喎，咁我成日都 冇女啊，直情冇女啊，個女主角都係仔嚟嘅，魏娘嚟嘅，咁下次試下啦，不如係咯，睇下睇唔睇得順啊，大家 OK 係咯，咁我暫時就睇下護士姐姐嘅啫，不過而家越出越少啊，唔好意思，係 啊， 係係啦，咁啊敗對威啊，啱啱今集含撚超人仲犀利啦，打藍絲帶啊， 係女嚟喎。 佢係呢個藍絲帶少女，個 title 係，咁啊真係藍絲帶喎頭度嘅，唔、哦、完全唔好睇嘅內容，唔想講啊，又打就咩 high pass 當條女又醜啊，咁啊主要個題目就引到香港人睇，勾起你啲神經啊嘛，係咪先打藍絲帶喎大佬？ 好 ，OK， 好，咁大家睇啦嚇，我啊冇乜興趣啊，好，咁點啊？個蒙面超人仲有冇嘢想補嘅？冇啊，繼續。 我冇啊，咪都系越差啦。 继续噶啦， 好，咁繼續，好講啲更差嘅，咁當然係 TVB 嗰啲啦，係咪有咩差得過 TVB 啊，係咪咁啊，呢個喵喵聲就完咗啦，咁啊嘩，好多人睇完個反應就啊 tell 那聲啦，係咪 再冇到嗰啲好似 唔係喎，即係就算呢好多好鍾意嘅上一套嗰度啊，嗰度咩鬼同你 OT 嘅人都鬧啊，即係好唔掂，唔係因為今次呢嗰啲台慶劇呢真係都幾入嘅，真係好多套都，就算而家做緊嗰套致命復活咁啊，頭幾集都算係睇下啦，其實我都個劇力都唔算勁㗎，如果即係你以你講緊呢樣嘢嚟講，我覺得佢係好都唔知道即係咩問題，都係旺啲演技都仲係唔得啦，定係咩我都唔知 道。其實我冇睇嗰套嘢，但我睇嗰個故事簡介係老土到唔老土嘅，正常咗。 咪機動山恩仇記咁囉，少少。 咁但係始終好似其實香港啲人係鍾意睇啲倫理。 哦，咁就係。 呢種喎。 咁係即係你話唔好啫，我哋唔鍾意，但係啲觀眾又未至於唔鍾意喎，有反應。 好似 OK 喎，我見到佢哋啲反應。 OK 呀，我覺得。因為又唔知個老婆有冇其實有冇奇怪，咁而家直情講佢同阿黃德斌啦，話馬爾文。 喔，係因為過咗個時限，跟住離咗婚，跟住佢變咗同阿黃德斌。 上講阿黃呢就因為一個綁票咁啦，因為佢即係佢有啲咩佢叫咩話咩企業醫生啊。咁所以幫人哋搞掂咗一單勞工嘢，就令到有條友就咩啦冇得撈咁啊。咁但其實嗰個就好大勢力嘅，有啲嗰邊黑幫咁啊，叫佢就搞一單好似綁架案咁嘅嘢，叫佢就後屘嗰班總之班返死曬啦，咁佢就流落咗荒島十年咁。咁準返返嚟佢變咗阿王㗎喎，竟然。我唔知點解㗎喎，原來喺荒島搵咗十年會變阿王喎。 傻 咗啊！系啊，佢本来好醒噶，讲嘢口窒窒啊，咁同埋好似怪咁嘅啲反应。咁但后屘又讲佢醒翻嘅，因为入翻佢原本公司又变翻醒嘅，即系佢可能要报仇啊，开始啊。咁啊唔知啊，即系其实唔知道我麻麻地啊，系咯。即系你反而啊，黄德斌初好似有一个侦探咁嘅角色嗰度咧，仲好睇啲，即系起码都仲有啲 action 追啊，但系好发挥咗，冇咗啦。咁啊。本來營造到佢好似一個偵探再搭多個，即係嗰個就唔係女助手嚟嘅，嗰個話佢係佢個堂妹嚟嘅，即係其實係阿何雁詩做嘅。咁大哥咧成日以為自己好有偵探頭腦，成日話自己係金田一嘅，咁其實你睇落啲係好漫畫嗰啲角色嚟嘅。有條友好打嘅程度係卡邦喎。 係。 即係初出嚟咧，樓就跳落嚟喎，大佬。佢即係佢追人，唔係跑樓梯喎，就喺二樓飛嚟喎。 啊，系我扭咗台蒙面超人，扭咗蒙面超人嗰个警报嗰条友劲过蒙面超人啊！佢喺条桥飞落下边嘅可以。 哦，呢啲蒙面超人嘅剧经常出现啲未经改造嘅人嘅能力系高过改造人嘅，呢啲好 同埋佢嗰度直情打极都唔死添啦，嗰两条友。 呢啲系初代蒙面超人已经有嘅，所以但系呢个传统嚟嘅。OK。系蒙面超人少年团都好高战斗力嘅，可以同。即係都同啲怪人打幾下嘅，即係佢唔識風雷電咋嘛，係爭。 係冇絕招嘅。 冇絕招咋嘛，其實佢所有人包括立返騰兵衛都可以同啲怪獸打嘅。阿伯嚟嗰個。咁嗰班改造人真係廢咗少少啦。咪後咪我哋有解釋話，因為佢專喺啲病院搵啲臨死嗰啲人叫佢簽名改造嘛，所以佢改造完係佢原本嘅十倍都冇用㗎嘛，因為原本已經臨死。所以佢啲力都仲細過普通人。係咪咁啊？所以瘦仔打到佢啊，就係咁啊！ 咁啊，黃德斌開台就好勁啊， 好勁卡邦咁啊！搞到好似係邊個啊？大葉建議咁啊，初初咁但係因為後屘中咗槍之後咧，就虧咗啦， 係跛咗， 跛咗啦！佢後屘成話佢初初都係就咁中咗槍啫嘛，跟後屘成話鋸咗隻腳嘅，唔知點解，好無厘頭 喎嚇嚇， 真係冇腳㗎，係咩叫假腳嚟咯？原來所以咪真係跛咯，真係完全唔打得㗎啦，後屘咁就嘥咗囉，呢個角色明明前面呢講到佢係一個私家偵探好犀利呀，佢幫佢哋咁，但係你咁快就整規佢人，咁佢就吹就話因為咁所以萬子文就寧願即係要報恩㗎嘛，即係話佢啲十年呀，係囉咁樣呀，咁所以變咗反而同咗呀，係囉，黃德斌。咁 咁 anyway 啦，咁呢啲咁啊，我唔中意睇嘅，做乜大佬？系咯，即系 咁佢嗰啲咪又咩嘛？又有啲小三嗰啲咁嘅嘢嘛？ 唉，我最唔中意睇啲以伦理为主线嗰啲剧嘅，老豆嗰句，你有得但唔好主线，主线系讲翻件事嘅，我需要系，但我知道一般观众唔系佢中意主线系讲伦理。咁咪就係有咁低嘅觀眾，咪有咁低嘅劇囉。咁當然佢無線係就住你寫嘅，我知嘅。 咪咁最，我亦都講過最好笑就係佢一貼親呢啲講嘅劇情無線嘅劇集嗰啲，跟住啲人下低係咁鬧嘛。 嗯？點解呢？ 我即係話係咁鬧，但係佢鬧佢唔睇又點有得鬧呢？ 哦，你話嗰班人話自己從來唔睇無線，但佢係琴晚嗰集做乜佢可以朗朗上口㗎嘛。 係啊，咪佢下低係咁寫鬧佢乜鬧佢乜喎，咁佢唔睇點鬧佢，我已經好耐冇睇無線，但佢又識鬧佢入面啲嘢㗎嘛。 係咪嘅，嗰時一百無淨拍嗰條片串呢班友㗎啦。訪問佢哋㗎嘛，嘿，無線我邊度睇呀，點解唔睇呀，都似琴晚嗰集呢，咁咁咁你講得返出嚟嘅，你話唔睇。即係當然佢呢個係一個搞笑咁先，咁但係事實真係咁囉。 即係中㗎嘛，最大位。 係呀，即係而家你承認你又睇無線係一件好醜好勾嘅事。而家啲人好睇呢啲嘢。我同佢 好睇人哋點樣睇佢點樣啊。 我係有睇無線，但我唔係套套都睇 ,ok? 即係通常佢有新做嘅呢，我都望下嘅。其實我一視同仁嘅啫，無面超人我都係咁處理嘅。OK， 你令得到我繼續睇落去，你咪睇落，我咪睇落去咯。你冇呢個本事，我睇一集我已經得啦，冇興趣，咁咪冇咯。我理得你係咩劇啊？我西劇都係咁啊，同你講。 嗯， 係啊，即係你唔需要特別處理 TVB，TVB 其實亦有時有好劇嘅。OK， 嚇，咁你嗰啲之前嗰啲咩我有追嘅，律政咩強強我有追嘅，我都好睇嘅，因為就係冇乜倫理嘅，我就係中意。就唔該鬥啊，即係唔係你講返你個唔一定係鬥嘅，咁你有啲你講返你嗰、那個總之講返你原本應該做嗰樣嘢啦 ,ok? 查案嘅查案，你做乜就做乜，咁你可以好純粹做一個專業都得嘅，唔一定係鬥嘅 ,ok? 你裏面啲人可以好和洽地合作我都 ok 嘅，咁但係你唔該講返嗰樣嘢囉 ,ok? 係咁喵喵星好似你話臨尾其實本身佢講嘅嘢係有啲科幻喎，但係佢 都唔係 入面解釋哦，同埋佢做啲嘢令到套嘢咁衰喎，衰到唔緊要。 成套嘢係科幻㗎，但係佢嘩佢裏面即係 加啲嘢就太衰喎，整衰佢。 咪真係一嚟無聊啦，二嚟即係講下啦，佢最尾點嘅呢，佢最尾竟然呢話佢哋會即係如果受咗重傷呀，佢話嗰啲咩喵星人係會一路縮細喎，縮到去呢、這個次原子咁樣嘅地步嘅，咁即係 矮盒個 friend 啊，變咗係 矮盒啦。即係其實呢下已經抄㗎啦，老實講。咁佢點解會咁嘅咧？咁就阿陳阿邊個啊？即係阿陳豪啊？ 係。 咁解釋啦，佢就話咧啊，之前可能佢哋個理解係錯嘅，以為可以將成個人咁傳輸，即係佢成日講個咩量子隱形傳輸啊嘛。量子隱形傳輸係傳信號嘅啫嘛，我唔知佢講咩，講到好似 Star Trek 嗰啲 beam 傳送啲嘢 啊 嘛， 嗰回事啊大佬，唉真係救命！好啊，咁咪當佢係啦，唉咁當佢係，咁我點解唔 work 咧？佢話因為原來咧，點解嗰啲喵喵星嘅咧？佢原來個喵喵星咧，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嘢嚟嘅。你諗一個星球啊，但係原來佢係次原子嚟嘅。 哦，嗯。 咁所以啲喵喵星人根本就好細嘅，其實個真身。咁所以佢哋一受咗傷，因為佢而家個 body 假嘅啫嘛，佢嘅人形有貓都係假嘅啫，即係佢哋做咗嚟嘅，其實個身體。所以點解佢話佢咩死咗？其實佢都係死咗，只係佢呢個身體死咗嘅啫。咁佢嗰個真身就會翻翻去佢嗰個咩咩星噶。嗱，佢嗰時又冇特別講係咩科技翻咗去嘅喎，但係佢而家就講佢哋縮咗咧，就翻唔到去喎，唔知點解佢一路縮嘅。咁佢話佢哋喺以前喺佢哋星球，佢哋唔會發生過咁嘅現象。佢哋話，佢話喺可能你唔知道嘅啫，因為其實可能你本來就係咁細，你點即係你唔知道自己變大咗。佢話其實就咁講，佢咁講啊，咁啊 OK， 咁你咁講。咁總之佢後尾咪呢啲都冇所謂嘅，呢啲你吹下吹下啦。咁所以佢話傳輸咧，如果傳輸一個咁細嘅一個嘢咧，次原子嘅嘢，佢話佢嗰個粒子已經係。即係量子咁㗎嘛，你應該係佢冇咗嗰個時空嗰樣嘢㗎，所以其實佢可以傳輸到嘅，咁佢咁講。但反而你成個人就唔得嘅，咁所以點解佢哋可以咁傳輸到就係咁解啦，咁佢最尾咁樣講嘅。 好啦，咁跟住佢最好笑呢、這個都唔重要嘅，係啲 bullshit 嘅啫。即係當然佢縮到咁細嗰陣就連啲衫都冇咗㗎啦。咁佢就好核突地咧，就有一個裸體嘅大塊田咧，就用自己條尾啊捲住自己嘅。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興趣睇個裸漂即係裸漂嘅，即係佢冇漂嘅，佢喺地下度。即係你有冇要睇個裸體嘅大塊田咧？唔知道大家。我真的不知道除了杜汶澤之外有沒有人有興趣的、okay? 杜汶澤都沒什麼興趣才會偷食的、 啊、這些你問他本人、okay? 曾經有的曾經有興趣的應該都是的是的那觀眾我看怕沒什麼幾多位有啊應該 嗯 我想問一下高登 J 圖有沒有大塊田的平時、 啊、沒什麼上高登 好像我不覺得有大塊田是吧應該 应该冇啊， 系咯，未去到咁嘅口味啊，咁所以你整个即系裸漂版俾我睇真系我吓，即系睇到唔系啊，唔好搞呢啲嘢，大佬。 唔系佢嗰个口味未重到，佢可能佢中意埋啲老粉嗰啲级数啊，一系就 阿老粉冇裸漂嘅都 系，唔系你睇老粉，你口味裸漂啊。 即係佢睇下老芬係搞笑啫，但未至於睇佢，佢個想像唔喺呢度啊嘛，佢都唔係老芬 J 圖，我都未見過咁嘅，我都未見過嘅，即係 OK。咁你佢係覺得佢搞笑啫，嗰只係咁 J 圖就必定要係有啲即係你覺得 OK 嘅女啊，最少 要 J 入寶啊嘛， 啊 J 入寶 OK。咁我唔知道，但竟然無線就送俾你呢個大塊田 J 圖，咁啊嚇到我都唔係啊，大佬。唔係之前仲有男人添啊，即係原來有第啲貓嘅即係佢都係咁嘅，又揾條尾遮住咁咯，條尾好大條喎。 好似唔係貓嘅，有冇咁大啊？ 成碌柱咁粗嘅，可以遮到人嘅。哇！我大佬真係救命，我唔好俾啲咁嘢我睇啦，真係好恐怖啊，大佬。係咯，成件事真係。都恐怖過變咗隻怪物嗰啲啊，係好嘔添啊，同埋唔好意思真係，我唔想睇啲咁嘅嘢啫。咁啊，總之係咁嘅 ，OK。咁啊，係啦，咁同埋呢個都唔係最荒謬，最荒謬咧就阿陳豪話：死啦，我唔識佢嗰啲喵喵字喵喵嗰啲咩，我點樣輸入嗰部機度咧？咁跟住佢話咩記得啊大塊田啊教過佢即係話，即係其實係用直覺就得嘅，咩直覺思維喎。咁就咩？ 隨心啊， 係啊，隨心啊，咁啊，即係喺個電腦度眯埋眼亂咁打就得㗎啦。 除到咁， 大佬啊，呢啲真係我 問米差唔多啦，呢啲 係。唔好講話科學咧，就係冇理性嘅，冇邏輯嘅直情。呢部電腦佢話佢又同部電腦溝通喎，喂，部電腦唔係生物嚟㗎，即係你話你同另一個生物，唔係即係點講咧？即係你話你同另一個生物外星人咁啦，你當啊，即係你又唔識佢啲文，咁點解佢即係你話哦，其實唔使識嘅，佢心靈相通咁就 OK， 咁點講 OK？ 喂，電腦點相通？ 電腦溝通啊，大佬，你試下咁樣同個櫃員機溝通，睇下會唔會彈錢出嚟啊嗱？喂，得啊好啊，咁我撳曬人哋啲錢出嚟啊，大佬，咁都得。我黐線，講埋啲無厘頭嘢啦！咁你點解香港嘅科幻永遠都做唔到？就係咁解咯。即係佢其實咧，頭先講嗰堆咩次原子啲嘢咧，佢係有啲 research 嘅。 嗯。 即係你唔好理佢抄人咩都好啦，即係嗰啲嘢係有啲 research 嘅。佢成日個口講一大堆嗰啲嘅術語咧，係有啲乜嘢嘅。但你跟住套劇入面咧，啲嘢就係連最基本嘅邏輯都冇嘅。咁你呢件事你点科幻啊大佬。 啲行为系问题啊大 佬。咪讲即系佢哋做啲低能嘅程度大过呢个430穿梭机㗎。 嗯。 即系430穿梭机嗰啲乱噏嘅啫系咪先即系佢唔通真系认真科幻咩系咪乱噏。喂但系佢呢个乱噏嘅程度系劲过嗰啲囉。 嗯。 咪真系乱噏。咪即系佢去到一个地步就即系话俾你听呢咪佢早笑喎。就咩咁樣就唔係咩係創造喎、啊。咁你即係創造即係亂嚟咁解啦。咁我最反對呢樣嘢㗎啦。喂點會亂嚟啫你創作唔係亂嚟㗎大佬。 合格物。 亂嚟會創造到嘢出嚟 系，咁你攞住两桶油向住埲墙泼落去系有劈嘢嘅，系，但唔系咁噶，你唔好以为啲抽象画系乱画噶，你学一下，即系毕加索咪黐咗线喺幅画度画啲人有几只眼几个耳噶嘛，系咪？你系咪黐咗？ 哦，佢哋觉得系啊， 系佢觉得系啊，因为佢唔识，佢咪觉得系咯、啊。喂，咁爱因斯坦都黐咗线黑板度写啲字啊，有咁讲，扶机啊嘛。 哦，咁一定系啊， 一定系啊，系咪？嗰啲数字冇意义啊，对佢嚟讲，因为佢都唔中意写乜啊嘛。 唔系好似神探伽利略咁样。 喂，神探伽利略佢唔讲嘅，佢 suppose 就有意义嘅 ，OK 啊。佢个故事冇办法话到俾你听佢写咗啲乜嘢啊嘛。嗱，冇错啦，呢个就个分别。人哋咧喺一啲冇讲唔到嘅位嘅时候咧，佢宁愿唔影嘅，同埋佢唔多讲啊。咁就系见到个科学家度写咗大堆你唔中意写乜嘅嘢。佢就算數啦，佢唔會去嘗試去話俾你聽，佢就話個年收俾你聽咪得，佢使乜講個過程俾你聽啫？ 嗯， 即係佢話俾你聽計算嘅結果，就要咁樣做啫嘛。咁你睇日本啲科幻成日都係咁噶啦。 嗯， 啊，你嗰啲個咩天使電腦嚇，嗰個計點樣先去打敗智慧電腦咧？咁就要靠大鐵人啊嘛。咁佢就係話俾你聽咁咯，佢會將個計算過程話俾你聽。个计算过程咪影住啲灯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咯，有啲人饼带喺度转咯，做咩啫？我使乜讲俾你听？点解得到呢个结论啫？我话俾你结论就系咁，咪得。因为反正咧，就算我原本样嘢系坚到啊，我写俾你睇，你都唔会识睇嘅。 系啊， 唔好话我系吹水。咁所以你其实有时，哎呀，你嗰啲唔掂嘅嘢，你又唔好喺度抛书包啦。 嗯。 即系上次阿林峰嗰时嗰度老翻神啊，加略咪咁嘅咯。行政算案，啲人咪就话佢咯，你唔好解咁多啦，你即系你做咪得咯。佢话佢解出嚟嗰嘢系错噶，其实反而系，即系佢跟佢嗰个咁嘅嘢计出嚟个答案系相反嘅，其实咁先好笑啊，真系。 喂，劲啊嘛，咁先。 咁先劲，点解？ 佢咁样整牌错，咁咪劲一次咯。相反 系佢先计到啊， 计到啱一步，啱啱相反喎、啊、要。 咁人哋真係做科幻嘅反而會避開咗啲位，佢做咩要俾啲位你去捉佢錯處先？ 係呀，唔知呀，佢都 係。即係我話俾你聽，個死亡星個弱點就係嗰度有個氣槽，咁你啡粒蛋去啦。咁佢需唔需要解釋俾你聽整乜嘢嗰度有個氣槽呢？ 唔使解釋點解要咁樣整喎都。 即係由幅藍圖開始講起 呀。有人質疑㗎，話點解嗰個嘢個構造咁低能啊！要俾個位置你可以射落去，等佢直達個核心，會爆炸咁。唔係唔重要嘅，即係其實呢個你 serve 翻個故事嘅需要嘅啫。OK， 總之你唔講咧，咁你就大把空間俾你去解釋。你講咗咧，你就死咗噶啦。即係如果你講出嗰樣嘢唔合理咧，咁你咪瀨咗嘢咯。但我唔解釋，其實唔代表我之後唔可以解翻通嘅。即係其實好多啲科幻作品初都做嗰陣，你覺得好似好荒誕啊！咁但係後屘其實《星空奇遇》啲嘢都好荒誕㗎，初你睇。但係後屘佢哋嗰啲迷友的確可以將佢哋合理解釋得翻出嚟嘅喎。嗱，咁就點解可以咁咧？咪就因為佢初留白咗好多嘢咯。如果初都冇留白，就好似呢啲咁嘅喵喵星咁咧，懶醒咁將啲嘢乜都解啊，冇彎轉㗎啦。係。係咯。咁你就係你有時啲嘢唔需要講咁多，你又唔好講咁多啦。你應該諗好啲嗰啲，你又唔諗好啲；應該解釋啲嘢，你又唔解釋，係嘛？咁啊做乜嘢啫？咁呢啲咪香港科幻咁啊？唔怪得香港人覺得科幻片係等於笑片啦，係嘛？咪明明你睇西片嗰啲科幻片唔係笑片嚟嘅，係咯，好緊張又有，乜都有嚇，哇！或者啲好深奧嘅嘢，睇完你話一聲嘅又有，不點解香港搞真嘅科幻都係垃圾咁滯嘅？幾乎，仲要對比啦，而家對比啦 ，OK， 講完㗎啦，係嘛？ 係 對比一下啦。咁啊，韓國當然而家有一套啊，全知然就即係最新嗰度啦，《藍色海洋的傳說》啦。喂，其實內地啊嚟緊都會上嚟一套叫《半妖傾城》嘅，呢度我都貼得上群組，我唔知道有冇睇過。但這個未做的，這個是得個話一頭的暫時。那個半妖傾城呢，其實你又當似了一些吸血鬼故事，不過他就不是玩吸血鬼，他是玩一些惡魔，即是好像魔鬼一樣，即是他是有對翼，即是有些爪，即是耳仔尖的，但是他是人樣的，即是其實是美型的，他玩。 咁佢點解佢話哦，原來係外星人嚟嘅，即係你以為佢惡魔啫，其實係外星人嚟嘅。咁佢平時係咁樣嘅，咁有必要就先會變，佢成用變身嘅字喎，古裝片喎。 係。 咁佢話佢明末清初嗰陣跌落地球嘅，咁就幫阿努爾哈赤就贏咗啦，咁清朝咁、啊、但係因為佢又驚佢背叛，就將佢太空船就沉咗喺呢個紫禁城，即係個下面個湖啊。咁就話裏面就係講個龍脈嘅，咁但當然佢都唔係講呢啲嘢，其實都係愛情故事嚟嘅。 好多時都係咁啊， 咁有興趣就睇啦。OK， 咁我擺咗個好長嘅畫頭啊，上去群組大家揾嚟睇。嗱，咁嗱，雖然你話借科幻嘅，其實佢裏面佢都係可能做到最尾一集先話聽，原來佢係外星人。係啊，係咪咁咯？其實都係啲姜嗰啲咁嘅嘢嚟嘅啫，其實係咁但係可能人哋包得好少少咯。即係人哋做得翻一個即係愛情故事，雖然都滾滾地嘅，你睇真都覺得。咁但係我懷疑佢呢個已經係想做少少，就係呢、這個來自星星的你啊。係咪？你覺得有少少啊？係咪？咁而呢個韓國嘅呢一套傳說，而呢套就直情係啦，因為呢個藍色海洋的傳說嗰個寫個直情就係來自星星的你嗰個嘛，咁啊擺到明係添食，就攞個第二個題材，今次咧就玩人魚啦。嗱咁好啦，咁你周星馳又玩人魚，人哋又玩人魚，咁喂，但係嗱，我叫佢睇佢第一集啦，咁後面啲集數我啊草草飛嘅啫，我唔知佢做咩，同埋我自己不嬲少睇韓劇咁嘅。好啦，咁你話點咧？其實係角色嘅塑造係有趣嘅。的確，咁佢誒嗰個咁嘅李敏高啊，叫咩咁叫做？ 李敏浩。 浩啊，浩啊嗰陣時。係。哦，浩。係啊。咁啊做乜嘅咧？原來佢係 Now You See Me 嚟嘅。即係平時有幾條友合作咧，話冇女㗎，幾條都係麻甩佬嚟。咁啊佢係做咩嘅咧？原來佢就喺周圍去即係做啲，你當係詐騙咁咧，但係佢係全部呃啲好有錢啊、好大機構嗰啲咩嘢嘅。咁佢做埋啲嘢咧，同埋佢哋真係變魔術㗎喎，即係佢係用魔術啊，用科學啊，好多嘢嘅，即係總之講到你好犀利嘅。咁呢班友淨係騙徒嚟嘅，你當佢哋咁就好，即係表咁佢都好有錢啦，當然咪，哇大佬，佢呃大錢㗎喎，叫人入曬公司啲錢落某度咁，佢俾佢呃曬咁嗰只喎，咁啊天衣無縫嘅騙局咁啊，佢都開頭都 show 咗幾次俾你睇 ，OK 喎，幾有趣喎。咁跟住佢就唔知有一次喺個唔知係意大利定邊位度一個島咧，咁佢哋咁去度假去玩咁。佢嗰個平時唔一齊嘅，佢有嘢做咧先走埋一齊嘅，各咁。所以就去到嗰度咧，就遇到一個走入嚟偷嘢食嘅傳之言，但原來佢唔係人嚟嘅，係咁係人魚嚟嘅。佢話佢又唔知咩上岸佢會有腳嘅，佢又冇解釋嘅。咁同埋佢嗰個人魚碌咧好抵死嘅。是啲輪生到上心口嘅。基本上呢係一件連身晚禮服咁嘅樣嘅啫。 係。 就露背嗰啲呢你要明啦。 係成個套住㗎嘛。 係啦係啦。不過下半節就一露落佢係魚囉。係魚尾囉。 係。 咁就佢上半節一露就好似件晚禮服咁嘅啫。 咁啲輪大概幾大塊㗎嘛。 唔好件晚禮服嚟㗎嘛，咪上面啲豬片。 哦 ,ok。 你唔好諗嗰件係真係輪啫㗎。是真是一件晚禮服嚟嘅 ，OK，OK， 是一件衫嚟嘅，你咁样谂啦。佢无意做到佢系生化，直情根本系件衫。 系， 就系阿团子嚟笠咗件嘢上去啫 ，OK， 系好皮套嘅， 喺我皮套入边， 成日喺我皮套嚟嘅。咁啊，佢亦都冇，我唔知啊，我未见过点变身嘅 ，OK， 咁啊，开头已经有脚嘅。係啦，咁啊 ，anyway， 咁啊，講佢就唔識講嘢，唔識成日對個人間一無所知，以為俾佢食嘢唔使錢嗰啲咁啦嚇。咁帶住佢周圍去買對鞋俾佢，咁佢又唔識著咁嗰啲咁啦，佢冇著過鞋嘅。咁話你點可以咁成日唔著鞋咁咁整到對腳污糟邋遢，仲損曬咁樣，咁我哋著鞋嘅。即係佢同佢都唔識講嘢喎，初頭。咁就唔係啊！我明明見佢好似識講嘢㗎，我睇預告片咁。咁跟住咧，佢好得意咧，就係咧成套嘢咧。有時講翻古代，有時講翻現代。咁原來話古代咧有另一個嗰個李敏浩喎， 古 裝喎，咁又啲官咁又唔知話去查一個嗰啲當地嘅一個奸官咁啦，咁其實唔知幫咗害死佢咁嘅。咁、那個奸官初就捉到一條人魚啫，傳之言，即係傳之言係已經好耐㗎，講佢即係唔知已經幾百年幾多，即係唔死嘅，基本上即係永生咁就係。 咁所以嗰時佢已經同嗰時嗰個李敏豪有已經有一段情嘅，咁都係佢咧係雙線咁講嘅，即係個古仔係雙線嘅，有時講下古代，有時講下現代咁樣講嘅。咁咧其實係尚算有趣嘅。咁你睇下人哋，喂，其實講真，科幻輕科幻啫嘛， 係愛情片其實 愛情片啫，其實來自星星都係輕科幻啫嘛。咁你其實嗰個喵喵星一樣可以係輕嘅。佢使乜講咁多嘢啫？ 唔係，其實應該避重就輕，但係好似我覺得亞洲，即係特別香港，好似更加唔識避重就輕嗰種。 即係你唔應該講咁多嘢嗰陣，你就揾一大堆即係科學術語，喂，唔會好睇咗嘅，大佬。即係你套嘢其實都唔係咁科學嘅，其實啲嘢吹咪算咯，咪求其或者貓其實唔係貓，其實外星人，咁佢幻化成人，咪主要講過啦。我做咩啫？咪做翻最原始樣嘢，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唔識唔好搞咁多嘢，應該咁講。除非你真係識，你唔識咁唔好扮識啫。 嗯， 你係咁揾一堆數據，揾一堆資料，唔係叫識啊。你咁樣睇到好明顯，你唔識玩嘅。 咁你炒埋一碟啊，就係嚇，炒埋一碟嗰只。 唔係拋書包啊，咩炒埋一碟啊？炒埋一碟都好啊，就拋書包啫。當佢要講呢啲咁嘅對白嗰陣，就抌咗大堆，好似係真係有嘅咁嘅。即係咁樣嘅名詞出嚟啫嘛，無線咪最叻係呢啲咯。唔係嗰時好笑嘅，做嗰啲醫院戲咧，咁佢哋嗰啲做醫院啲人就話：，哇，好厲害喎！佢套戲入邊講嗰啲咩，又要打幾多 CC 乜嘢？佢話嗰啲嘢係啱嘅，係真。其實你揾個顧問翻嚟寫低俾你，咪得咯。呢堆嘢有咩難啫？你真喺醫院揾個人就識㗎啦。 靈魂難， 你揾個護士都識啊，唔好話醫生。咁你呢啲你背對白背返呢啲出嚟有咩難度，有乜原來咁就呃到你㗎，你又覺得佢套嘢好專業，算啦大佬，佢成套劇就大部成一個情情塔塔，咁你噏一大堆呢啲術語就代表咩嘢啫，就最叻係咁啦，就 OK 香港就係咁啦，咁就嘥氣嘅，咁就拋疾咗你嗰啲唔識啲人咁囉，你當係咁啦，你拋疾唔到我㗎大佬，即係我都識嘅。唔係，即係起碼我都知係咩嚟啦。OK， 咁我唔係所有嘢都知，但係我都知大概係咩嚟。佢都知道佢嗰個手法就喺度拋書包，就係、是、咁。好啦，咁啊呢咁啊嗰個咁嘅咩就冇乜特別嘅啫，咩半妖傾城啊，其實借呢啲咁嘅外星人咩嘅愛情故事。咁其實呢個咩藍色海洋都係嘅。咁但係而家就好勁喎，話韓國嗰個收視超勁啊。咁啊，相信呢個遲下香港都會做啊，我相信都係。 要勁我一定做。 係嘛？咁其實香港有冇 noise 嘅咧？呢個藍色海洋啲傳說，佢都有人講嘅。 嗯， 有冇噶？ 你睇下韓劇嗰陣應該中意都有講嘅。如果你話要另外嗰啲人都留意，就要吹到好大嗰陣時，話點樣幾勁嗰陣時。 哦，即係坊間都未有話講得好勁嘅，其實。 唔係，因為其實香港係好睇佢點樣吹嘅，即係佢吹到話點去到邊度。有一隻又係去到嗰個咩指數咁咁勁，全城都話乜咁嗰陣時，啲人就有反應咯。 OK， 好啦，咁次次都係我哋講先嘅。OK， 唔係我夠膽講啊，講呢、這個你的名字，我哋應該第一個節目嚟。唔係即係正式講係啦，你又提起又之前好多人提起過，提起個名啊嘛。係。啊！呢套嘢日本好 hit 啊，咩咁講完嗰啲又有啊。你真係講呢我哋應該第一個節目 ,ok? 咁但係又如何啊 冇咁而家香港啲人都係我嗰成都係炒到咁上下，你見到所有媒體喺度講嗰時咪要啲人咪即係要走去擁我頭埋去我㗎啦。咁你可能有啲人講佢都冇興趣㗎啦，啲人乜都冇興趣㗎，其實香港人講真。 嗱我哋已經講咗啦，藍色海洋啲傳說有提過啦 ,ok? 咁啊，到時啊，好多人就話佢係第一個啊，應該係嘛？咁你咪睇下邊個第一個啦。OK， 咁啊，即係唔係話要爭第一啊？即係意思即係有時呢啲嘢，喂新嗰只嗱，呢個其實唔新㗎啦，都好似做咗成個禮拜係嘛？ 係，都做咗幾集係啊， 好多集㗎啦，做咗，因為佢好似都係做日做㗎係嘛？ 嗯，好似係， 都係日。我唔知我見到好多集㗎啦，其實已經攞集。我其實主要睇咗第一集。 係，我就見有幾集咁講，即係我都係見到要。介紹韓國劇嗰啲咪貼咗出嚟咯，啲地方係會一路不斷介紹咁，一路講話咩咯。 好啦，咁你對比翻啦 ，OK， 咁啊內地又有啦，咁台灣都有啦，當然台灣就不嬲都有㗎啦。你講科幻元素嘢，不過佢哋就攞嚟玩多啲啦，多數就係咯。 嗯， 即 小丸子佢都嚟緊有套啦，係咪？台灣喎，嗰套真係好嘢啊！嗰啲大人做啊嘛，真係。 唔係我好奇怪嗰個爺爺係咪真係？ 哦，唔係， 真係就係嗰個咁嘅樣。 唔係有個光頭嘅叔。 哦，咁咪真係。 新啲啲劇照啊，已經。你去佢嗰個 Facebook 睇啊，唔好淨係睇嗰個。佢嗰個片好早嘅，嗰個片係佢話開拍嗰陣嘅。 哦。 而家已經拍咗嘅，其實應該就係做的。咁你睇翻佢自己個 Facebook 嘅群組貼咗，咁你大家自己追睇啦。咁其實即似乎咧，東南亞嚟講咧，暫時香港係落後得最犀利咯。 唔識教嘛， 即 係 喺科幻啲事上面落後得最犀利咯，係咯，係咪啊？ 嚇！ 係咯，你想講下點解咧？點解會咁啊？講？ 都是社版有問題啊！我覺得都不喜歡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社版有 其實不 是他討厭這些東西，我覺得是 我又覺得不關社的人事，我首先是看那些人先的， 是的，是吧，即是他們本身即是可能想了故事啊很科幻啊這樣，但是一遞到上去之後，那些人都說哇你這樣寫的人怎會喜歡啊這樣之類，就彈回轉頭。 如果你 aim 個市場喺香港咧，你真科幻反而 aim 唔到嘅。 嗯， 係。我一個係啊，個受眾都係最大嘅問題嚟嘅，其實。唔係，除非你話我唔理佢，我嗰啲網上寫嗰啲咧，咁我其實我見過有香港寫係 OK 嘅。但係佢嗰啲網上寫咯，你代自娛咯，佢都唔理你睇唔睇唔睇咪反，我都唔係賣嘅。我自己作品啫嘛，我發表一下啫嘛。咁嗰啲其實我見到有人寫得 O K 嘅，但冇用嘅，冇人睇嘅，好少人睇啦，唔係冇嘅，好少人睇。咁我覺得係咪我哋有就係、是、要去推動一下呢啲嘢咧？咁但係似乎我哋都推唔到啦。 嗯， 即係我最犀利就係貼邊個死邊個死啊嘛。係咯，不冇啊！今次你的名字我都貼唔到佢死啊，都唔死啊，都真係過到2000万嘅應該係。不過佢嗰隻唔死咧，似乎唔係可以令到一啲唔睇動漫人入場咯。 嗯， 我真係見到係好多人勁睇啊，即係睇到 係啊 係啊，睇十次以上，我唔係講笑。 係啊，好瘦啲又好瘦咁，我覺得係。 但係佢今次其實反而係咁咯，好瘦就好瘦，係唔睇人依然係唔睇嘅。咁其實算唔算贏咧？咁同埋呢個現象唔係淨喺香港，我發覺其實日本佢有咁巨大票房，其實都係咁嘅啫。 哦，咁嘅都係中咗毒嗰啲人，好似就變咗傻咗咁啊！而家係 冇錯啦。其實未去到真係哇，係人都要睇啦。咁其實唔係嘅，香港好多人都冇睇呢套戲嘅。其實最少我自己識啲人好多都冇興趣睇，就夠啦。但係佢哋有睇宮崎駿㗎喎，OK？ 你唔好以為佢哋哎呀嗰啲直情見到卡通就唔睇嗰班，又唔係喎，好有得㗎，唔睇呢出，佢冇咩引到去睇喎，係咯。咁算唔算成功？即係我覺得唔可以淨睇數字咯，我覺得喺個事實上唔係真正可以喺動漫呢樣嘢度贏到啲咩獎，我覺得。 係。其實好似我感覺上係成個。即係而家本身個風氣同埋做出嚟個結果都係咁，即係你好多嘢都係 fans 嗰扎瘋狂中毒就係咁去，跟住但係出唔到去其他嘅所有嘢都係。 冇錯，而家個係啊，跳唔過嘅。 係啊，即係你好似無面超人或者咩咁，又係佢嗰扎 fans 好似癲咗咁買佢啲嘢咁齊曬或者咩咁，跟住但係即係新即係吸唔到新咯。 是其實日本都是的，他們說那些即偶像團體都是的，即其實說喜歡 AKB 那些不是勁喜歡勁買東 西，是 不喜歡的人完全不喜歡的，即他不是普及的，其實那件事 是 他只不過他有人 support 到他的市場，你只可以說 是就是他喜歡的人幫他托起的， 是的， 即那一隻碟賣70隻啊之類的， 真是的大佬，你不要說笑，唔咁當然有，因為佢唔知道要抽啲乜嘢嘅。 係，通常都有啲呢啲嘅。唔係佢係咯，佢就退嗰時搞個咩投票係即係支持咩咁樣嗰啲係唔係要咁樣買咯？ 即係佢有啲手法令到啲人會重複嘅， 係啊， 購買嘅。咁但係你只可以行重複購買呢一招咯，而唔係行一個普及購買嘅呢一招咯。 咪打唔出去零，即係一變咗係普及唔到啊！所有嘢都係 即係去咗係個 fans 嗰度嚟推，然之後有屙市場係去唔出，出唔到 call 唔到大啊！嗰啲人就 屙市唔出去咯，係 啦。 咁啊，好大鑊，係啊。咁啊 ，anyway 啦，咁啊，但香港呢件事上面，可能個封閉性係比東南亞其他地方更加嚴重。係， 嗯， 係啊，所以唔知我諗大家當研究一下，諗下係咯。咁可能係咪又係悶咗咧？佢講啲嘢嚇，即係而家我哋平時傾偈都話啦，我哋嘅節目梗係冇人聽啦。有嘢讲嘅，嗰啲冇嘢讲咧，节目先人听噶。而家，你叫人 唔系正常讲一啲，讲一啲嘢，叫大家谂下都辛苦啊嘛。啲人觉得 系咯， 系咯、 一加一等于几啊？哎呀，又叫我用脑啊！ 系太深奥啦， 系咯，深奥梗系深奥啦。 最多啲都係係咁鬧下人啊，最多人聽咪鬧下人啊，講下啲講完等於冇講，好好似好高咁樣喎啲話，最多人聽啊， 即 係因為其實都唔使用腦噶嘛，聽嗰啲 嚇，唔係睇同埋其實我覺得係最緊要開到出嚟嗰陣時整咗個整咗個教先 係嘛，整個教嚇， 跟住啲人就會叫你教主啊，多數係 嘛， 冇你做任何範疇都係你想要做個教主，跟住之後咧，你做咗教主之後做咩咧？跟住都有班 fans 跟住嘅。 嗯， 系啦，咁样先有用啊！如果唔系，你正常斋即系讲啲嘢，叫人思考或者咩，系啲人睬你傻嘅，正常就 系，即系或者你直接话俾佢知，呢个一加一系等于三，咁咧，咁佢哋就哦一加一等于三，咁咁啊接受咗呢个答案咁。 一加等于十啊！ 唔系，即系总言之，你要成为教主先啦。第一件事，只即系令到你班友会即系。跟住你嘅话，仲要系你出嚟嗰时整咗个教先。 咁即系嗰啲好多人睇，但系低能嗰啲人其实都系咁嘅。 吓，唔知我觉得系嘅都会。 即系低能教主。 吓，唔紧要啊，唔系你其实系你咩质素都好，你想要出嚟嗰阵时整咗个教，咁人哋入咗会之后，无论你做乜，佢都 support 你嘅，啲人会。 系咪？吓。哦，迟下等我哋搞一下 ，OK。 最紧要佢系即系之后做啲嘢唔好反翻开头立教嗰阵时佢做嗰个方向咁就得噶啦。 系咩？我见佢哋冇所谓噶。 哦，唔系，响基本嗰方面咯，系啊，唔好濑嘢咯，咪得咯。 系嘛？ 系啊。 O K， 啊冇啦，我都谢晒皮啊，冇嘢讲啊。 嗯。 唔想讲系。啊，有冇其他嘢啊？ 冇乜啦，如果系 冇乜，哦，玩具啊之类， 玩具咪出咗只阿卢伊龙飞啊，佢派咗货，只模型， 哦，派咗啦， 系啊，但我见到唔知 得唔、 啊、如果叫做我都麻麻地，反而冇支持咁，可能要做变形啊。 哦，系、啊，佢哋真系可以分体嘅，变翻两部机飞机咁喎。 系啊。 外形 OK 嘅，外形 OK。 外形 OK 啊、OK ，但我感觉上好似就冇之前佢咁靓。即系冇支持咗几只咁靓咯，好似咁样。 系咩？哦，因为系咪冇咁复杂系嘛？ 唔系啲线好似冇咁做得好，即系啲黑线冇咁多咁，好似即系滑嘟嘟啲喎，只。 哦，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同埋如果系只吓，即系圣衣神话就只双子座，佢会出 box set 啊嘛。 嗯。 吓、啊、就我即系佢，我记得开订又订爆咗俾人。 哦。 吓、啊，同埋只再版，只双子都好似订爆，即系神话 EX 嗰、那个。 嗯。 吓、啊、咁，但系反而系普通版神，即系我只神嘅双子就反而仲有一订嘅。 嗯。 反而系旧嗰只双子俾人订爆，因为嗰只升咗几千蚊噶之前。 系。 咁我而家再版好似都系五百零蚊又订到，咁啲人即刻扑到去啦。 哦哦， 吓吓。咁我 box set 因为多咗个教皇嗰件袍啊嘛，咁啲人又走去订啦。 系嘛？ 系，但系个教哪里喎？二万九千几 yen， 好似千几蚊或者成两千人都差唔多。 哇！ 系啊，但系佢系两件圣衣加一件教皇，但系我 body 我唔知系两个 body 定一个 body 喎。 嗯。Okay. 吓、啊，咁都系睇下中唔中意咯。如果系， 系咯，就系中意。 咪反而我見到有隻壽屋咧，嚟緊會出隻 TV 版本嘅初號機模型，咁又唔係好貴嘅喎，嚇5,800 yen 咁，但係我見佢其實個造型都幾靚嘅，即係可能唔係好大隻嘅啫，係啊。 嗯 嗯。咁佢整得都 OK 嘅，不過我唔知佢呢隻有冇上到色㗎，其實佢一影相嗰隻。 係。係咯，佢個感覺就真係 TV 版嘅。又唔係真係正式 TV 版嘅色嘅，就佢我覺得佢淺色咗少少。 哦，咁唔好理佢啦，佢係咁叫啦，係咯。 係咯。 佢唔係其實 TV 版同咩都係爭嗰條腰有冇錄到嘅啫，我懷疑啊。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先，但係以前咧，你要做到咁嘅樣，你要買手版嘅。即係如果你講以前啊，呢度要手版㗎啦，唔平嘅 ，OK。咁而家佢哋有買副模型㗎嘛 ,ok 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我覺得都唔錯嘅。係啦。咁啊活動性嗰樣嘢都 ok 嘅。係啦。咁好似都係啲槍啊刀仔跟嘅。嗰個地台我估唔係嘅，要買過嘅我估。 我咁正常 嚟㗎。咁啊抹得胎口後面有返個駕駛裝夾出嚟，咁呢啲基本嘢就係 ,ok。咁啊，我覺得唔差，係啦，睇落，咁但係我唔知佢有冇，其實啲有冇上過色，定有冇搞過啊 ？OK， 就咁睇相幾靚 ，OK， 咁啊都好快嘅，我12月出㗎啦，有㗎啦， 嗯， 仲有冇？ 係，仲有隻食碗之平衫喎，如果係， 啊，食碗之平衫係，係嘅，係 嘅，但係個價嚇死咯，我見到就， 個價可以買到，即係 買咗隻 H 字啊嘛，1:44嗰隻咯， 冇錯。 系啊，不过咁佢嗰啲睇图又就好靓嘅，但系实物我觉得呢实物就食碗应该唔系好得咯，我觉得会，因为之前啲质素我其实一般般嘅，我觉得咁唔系佢嗰个货柜嗰个嘢应该会做得唔错，但系只纸皮型衫唔得噶咯，我觉得应 该。哦，咁呢个预咗啦。 唔系，因为佢个比例咁细，同埋又要上埋色，我觉得佢。應該都幾核突嘅，我覺得即紙片衫如果入面 咁啲人唔 care 呢樣嘢嘅， 唔知啊。咁但係個價就太貴啊嘛，即係佢又唔係話即唔係，即係咧，其實如果佢出嗰啲咧係冇出過咁多模型或者咩咧，你出隻咁嘅食碗咧，咁我俾錢買都會覺得 OK 嘅。但係佢已經出咗即係1:44又出過1:500幾嗰只， 即係批圖出過， 哈哈。即係佢呢款知名衫出去咁多個 size 呢，係啊，咁就變咗佢個吸引力細好多，我覺得就。 即 係即係咁嘅價錢。 之前嗰隻即係叫新智户又冇第啲嘢出過㗎應該係咪？ 唔係出過1:144，但佢唔係咁多囉。 咁所以啲人都會買啊咁。 但係你知平衫就出過太多 size 喎，係 啊，所以唔知啊。不過都有人鍾意，因為食碗呢係有班人買食碗嘅鍾意。 哦，咁嘈喎，班人一定會買嘅。 同埋食碗可以賣到咁嘅錢呢，的確係真係我係 Bandai 我都出啦。 哦，係啊，乜都出曬啦，點解？ 即係佢出嗰個價，可能仲可以賣得好過我出件玩具嘅。 係啊。 奇喎，真係好奇怪喎，唔知點解得㗎喎。 係，我唔知點解會有成20,000 yen。 係啊。 即食碗呢個價，我真係佢如果出其他個價唔會相差好遠咯。我 唔係，但你出其他可能啲人唔買喎。 係啊， 但你出去食碗啲人會買喎。 係。 好得意噶， 唔係佢可能貪佢細啲嘅，有位擺啊，成啲人嫌冇位擺啊嘛，其實。 我諗呢個咧係嗰啲每日都話自己係執粒大減價嗰、那個嗰啲鋪頭嘅心理嚟即你就自然覺得佢好平啦。即明明佢賣好貴都好，喂呢間係執粒大減價啊嘛，係咪？咁佢就算賣到幾貴，貴過出面都好，你又覺得好平啊！即係反而話呢個咧講明係食碗啊嘛，係咪？嚇， 平 平嘢都好平啊！即係佢係心理上覺得好平喎，唔係實質上。 嗯。 呢個你好難解釋嘅，但呢個如果你嗰啲即係好會賴嘢賴啲嘢嗰啲人咧，即係你可以睇下呢啲人，即係佢。佢係唔係真係攞個實質價錢去對比㗎平貴。 係即係好似之前出一隻重高達 Mark II 嗰隻食碗呢、 嗯、 我睇見佢個價呢即係同早幾年嗰隻 Fix 嗰隻真係冇相差得唔係好遠 嘅。即係我哋呢唔會理你嘅。我哋攞個實質價錢嚟比較㗎嘛。 系，我都系睇一只嘢几多钱，同埋佢出嚟个样系点咯。 唔系，即系你呢啲咁成日话自己大减价，佢铺头好多噶啦。嗰时香港都开过间啦，周围都系噶嘛。讲到自己话咩，人哋卖几千，佢卖几百，记唔记得啊？举晒牌噶嘛，系门口嗰堆系，入边嗰啲嘢咧，正价啦，正价批发俾你嗰个正价嗰、那个正价。即是说如果你走去第二度买一定便宜过他，但是有很多人不理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还行中冲，他就觉得那里很便宜的。很便宜 的。我看到他百货即是公司成一年几次大减价，其实个价不是相差很远同平时，但 是。很多人买的嘛。 是啊，就心都爆炸，好像去抢那样的直头。 Exactly。那根本啲人是个心理来的，这个其实是。系啊，即系你正价，但系你卖好平冇用嘅。你宁愿咧话哇大减价咁，但系卖好贵，好多人。 系啊， 即系其实佢唔知点解咯，佢你就咁俾翻个价啫嘛，有咩要复杂啫？即系佢唔系，其实佢系一个心理嚟嘅。 系。 佢要佢觉得好抵，佢觉得好平。 系啊。 其实几间嗰啲大超级市场都系玩紧呢啲嘢。 哦，系成日话减价，其实加咗啊嘛，都讲 加咗冇啫，但系啲师奶唔知点解唔知咯，乜佢唔系格价专家嚟嘅咩？ 系咯，佢日日睇嘅。 其实唔系咯，其实佢哋好讲心理嘅。 其实呢个字抹翻应该唔系 吓？ 正常我讲买嘢响都系应该要抹住个价。 唔，啲人唔系咁样嘅。 系，啲人冇点记嘅，我发觉而家啲人。 唔系嘅，佢哋记得嘅。 唔知 啊，但总之佢系会走去排大队咁样买贵嘢嘅咯，唔系即系唔系解释唔到嘅啲心理嘅，系即系佢个心理觉得平，系心理觉得平 ，OK， 系啦，即系攞嗰个广告卖出嚟咧，哇乜乜乜啦，原价几多钱啊咩咁，原价几多钱？佢个原价吓，原价咁贵嘅咩？即系好简单，你好多嗰啲呃人嗰啲地方都系用呢啲招数啫嘛。 哦，系佢只只都话减价咁。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其实点解会呃到人嘅咧？其实。嗰班人蠢唔係嘅，其實心理會捉到你呢個心理， 嗯， 即係呢個心理同佢實質嘅價錢平貴冇關係嘅，因為我有研究呢啲嘢嘅，我好中意研究呢啲嘢，即係尤其是啲騙徒手法 ，OK， 咁呢個我好清楚嘅，的確係嘅，即係你個心理上令佢覺得好平就得㗎啦，唔使平嘅其實， 嗯 ，OK，anyway， 咁啊，好啦，仲有冇？快讲啊！ 冇啊，差唔多啊，冇啊， 啊冇噶啦，哦，即系今个礼拜唔讲，冇咩玩具啦。 唔讲啦，应该差唔多啲啦。 唔讲噶啦，系嘛？ 嗯。 嗱咁之前啊，卖嗰个咩限量版啊，超人变身器啊，即系吉田同迪迦。咁我啊见到日本未出晒，即系佢就收到货啦。好似香港咪应该都到噶啦，系嘛？ 啲人就系铺迪迦嗰个见到。 咁、可能啲后来啲人啦，系咯，咁会 买。就系因为迪迦易买啲啊嘛，嗰阵时。 系啦，咁当然我啊喜欢吉田嗰个多啲，咁啊吉田嗰个仲多咗个襟章嘅，即系佢嗰个流星襟章啊，所谓嗰、那个佢嗰个科特队嗰、那个，咁啊当然好似条天线好似掹唔到出嚟， 嗯， 即系佢粒的咁，但系原来唔掹得出嚟，唔知佢粒的做咩？咁anyway， 咁佢真系铁嘅，真系铁嘅嗰个， 系 应该系啦，我都系睇暂时睇咗 video 啫，未有实物喺手，咁啊奇怪地咧，揿完变身。聲之後咧，竟然係開始播歌嘅，係嘚嘚嘚嘚嘚嘚不斷 repeat， 係咁啊！但係好似話擺咗喺度， 冇錯，三分鐘 夠鐘佢又會嘟嘟嘟嘟嘟咁， 三分鐘之後就會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嘅，咁啊唔知點解撳兩下咧，佢就會係射死光嘅，咁樣咁啊，即係玩啲咁嘅嘢嘅啫。其實你話咩好特別，冇咩好特別，不過佢個樣咧都算做得似嘅。即係如果以一件膠品嚟講咧，佢算上身㗎。即係你唔好同之前嗰啲賣幾萬 yen 嗰啲咧，即係唔好同嗰啲比啊！嗰啲成支用金屬，佢話做到同嗰時個實嗰個道具一樣，唔好用嗰啲比。即係你買件玩具啫 ，OK？ 玩具嚟講咧，佢算完成度算係咁㗎啦 ，OK？ 咁啊擺喺度都幾靚嘅，咁啊不過嗰個就其實有得炒翻翻嚟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咪上網買咯，係咯。咁啊中意。元祖超人嘅朋友就一定會儲翻嘅咯，係咯。迪迦嗰個反而我自己興趣就當然唔係太大啦。 哇，咁睇下啲年歲啊，如果佢睇迪迦嗰陣時，咪變咗佢中意迪迦咯，可能。 或者係啦，係咯，即係我即係我就論翻個設計咁啊，就加個好似 Sailor Moon 嗰啲咁啊， 有少似啊，其實 唔係喎，嗱咁講啊，如果你真係要買啲乜嘢，我反而 Sailor Moon 嗰啲我都有興趣。 唔係 因為佢 佢嗰個 design 靚啲， 唔係佢個玩具出得幾靚啊，真係係 係嗯。 即唔係換咗一個，即係話而家嗰個啊！即係我啲金真係導咗金，係係幾靚啊！真係幾靚。咁你反而迪加個，我覺得好似點解真係咁似玩具？即係佢似嗰時 cheap 嗰個啊！我意思你明我意思？ 唔係都係呢啲係嗰啲叫點講咧？童年回憶嗰啲咁樣令到佢買嘅應該 係唔係？但係迪加個有女仔買咯，你見到 嚇、 啊、女仔買咁嗰係靚啊嘛， 嗯， 即係個美型啊嘛。咁你嗰個吉田嗰個整咩啫？成啲震震棒咁，係嘛？ 我似電筒嘅成日都。 即係你估嗰啲喺香港成日介紹啲女性玩具嗰啲咩？嗰啲可能買錯咗吉田嗰啲啊。呢啲知點解唔識震嘅？冇嗰啲成識發光同埋發聲。 應該加埋震動功能喎、啊。 咁我唔知佢有冇啦。 手動啊！ 手動震動啊！咁唔知啦 ,ok, 咁應該出返啲係女性玩具應該係話直情係。個造型係用阿吉田個變身器。 哈 迪加嗰個搞唔掂呀大佬撐開呀大佬。 我入醫院喎用咗。 可能有人想撐開呀好難講嘅呢啲呀。都適合出呢啲嘢呀我覺得都。都係棒㗎嘛反正。係 第六嘅 都係。第六呀或者 Sailor Moon 嘅都或者唔知係咪嗰個大狗啫嘛。有個月光嘅上面，點樣用咧？話 唔得我啫， 係咯，唔知點用啊啫，嗰啲係 OK。咁小英嗰支成個雞頭喺嗰度啊嘛， 我似啲啊， 唔係咁大隊威嘅小英又嚟啦嘛， 係 係嘛，新嗰套做啦係嘛， 動畫版啊， 動畫版動畫版係咪話一月啊一月啦，係啦，一月啊，係啦、 嗯， 不過我見佢畫出嚟嗰個點解咁大個都咁嘅好似。 系唔知啊，成長咗。 嗰幅系幅畫嚟嘅，到時卡係點唔知。係咯，希望做得好啦，係咯。不過有時呢啲真係做出嚟新嗰套就差過舊嗰套，好多時都。 唔係好大機會係。 好大機會真係好大機會，希望今次呢套 OK 啦。唔係都幾好睇㗎，小英其實講真係。 唔知佢有講咩，會唔會即係有捉翻曬卡？你都知佢其實即本身嘅故仔已經 repeat 咗一次㗎啦。即会唔会而家又系再 repeat 一次咁、 啊？你觉得佢系唔系 repeat 嘅咩？因为 repeat 新版再嚟咯，唔会新故仔啊，应该 系咯。咪可能佢加重呢个啲 BL 啊 ，les 嗰啲嘢咯，系嘛？佢同佢嗰个另外嗰时拍佢嗰个 friend 叫咩名啊？叫咩？ 吓、啊，都好重噶咯，本身。 哇！ 我四眼嗰个系嘛？ 好含蓄啫，当年表达得 系嘛？ 啊，嗰、那个我唔记得叫咩名咁样叫。 石头啊！ 咩啊？唔系嗰时系拍佢嗰个啊！ 哦，你讲阿姿势， 阿姿势系啊系啊，就是、做衫嘅嗰个啊，系啊， 系系，咪舌头同佢阿哥啊嘛， 舌头同佢哥系好含蓄啫，系咯系咯，唔算嗰啲边度算啫？今次攞票噶啦，睇怕要一齐冲凉啊！呢啲要啦，系咪啊？真人都做得出啦，你卡通片唔会？ 系。 是吧肯定加返重呢啲口味你信唔信呢 係而家咩都搞晒呢啲呀。 咩都搞晒呢啲啦。喂咁嗰隻咁嘅佢平時嗰隻人獸叫咩名話 肌肉仔。 肌肉仔有冇人間體嘅 冇但係有隻獅子㗎。係 啦就會唔會將佢加返人間體呢 我唔會佢同另外嗰隻佢個 friend, 即係蝴蝶。亦嗰隻又係淫獸咁嘅嗰隻㗎嘛。 咁佢唔變人間體邊度過癮啫 咁 嘅露娜嗰啲都有人間體啦係咪呀即係我意思佢新嘅可能加返啲咁嘅嘢裏唔出奇呀。 吓唔知 唔係有咩好玩㗎嘛。而家啲人仲鍾意睇啲咁純情嘅嘢㗎咩雖然當年都唔算純情㗎但你而家睇得太純情呀呢啲。係啦。純嘅係啦呢個咩史艷文啊大佬。算啦 ,ok, 咁到時睇啦係啦睇下你會唔會有啲人都睇到話童年破滅啦又搞到係啦。或者佢作畫崩壞呢又搞到小英好醜樣㗎喎。 吓 你認唔到邊個係肌肉仔邊個係小英啊。 咁咩 啲資金不足啊，畫到好似龍珠超咁啊！ 哇，當年畫得好靚啊，大佬小英。 係咯， 真係好靚。佢每 講真，你身都唔同。你依家攞翻出嚟播，其實唔舒蝕嘅。 其實唔使畫過，根本播翻嗰套，佢畫緊係新嘅，就播翻嗰出。OK， 咁我睇下，睇下奶咩啦。OK， 通常都唔得嘅，老實講。係啦，好期待期待。好啦，仲有冇講下禮拜？ Tasco 有冇睇到有段新广告？ 啊，我哋漏过一样嘢喎，好似迪士尼咯，好似。 哦，系喎，系喎。 系咯，补唔补两句？ 都系，补两句啦。 补两句啦，喂，唉，我冇戏啦，马仔讲。 哦，咪迪士尼嗰个新广告啊，咪啊阿郭富城揸车追啊 Iron Man 嗰个，系。 哦，我广告系。 系啊。唔知喎、啊，但佢都唔係去迪士尼嘅揸車，等埋你去。 系 啦， 去邊？ 系天台咁。 太興啊！太興佢。 唔係啊，佢無端端唔知去邊一條路，突然間停咗，跟住落車。 系 啦。 去海洋公園啊！ 佢都冇去到迪士尼，我以為你揸車去咗迪士尼落成啊，落車跟住見到Iron Man企咗喺度嘅，咁佢又唔係喺街度門停車，企咗喺度咁等佢咩？我唔知做咩事。佢如果唔係。咩呢，即係佢唔係即係出啲字話乜呢，我就唔知佢做咩喎。 係囉，真係唔知做咩喎。 咁冇理嗰個啦，咁而家即係最新嘅竟然話擴建啦，咁唔出奇，擴建下咁多年都應該竟然係Frozen？ 勾咗呀。 唔係喎，未勾啊，佢話咩19年有Frozen 2喎。 唔知未知得唔得喎。 即係老實講，你就係用返呢、這個黏毛啊，即係咩海底奇兵， 係 隔咗咁多年，終於喺度續集啊，多年咁，係啊，咁當然個卡通片梗係冇賴嘢，你覺唔覺得帶得翻起啊？海底奇兵 冇啊，唔會啊， 啱啊 ，Frozen 一勾曬嘅，老實講，咁你 唔係佢太耐啦，呢啲續集， 仲有啊，就算唔勾都好啦，其實係咪好似係呢個東京迪士尼嗰邊都有搞作喎、啊，好似 係都呢、這個。整咗个封神好似啊， 唔系咪18年定咩？几多年啊？ 我真唔知几耐开啊？ 唔系，即系话嚟紧啊，嚟紧系 即系将会开， 会搞乜鬼啊？唔系开啊，即系佢会做个几年，跟住会重新整个嗰个小小世界，好似 哦系 ，OK， 咁佢加40个人物到啦，够唔够啊？ 系， 咁其中一个就包括呢个封神。咁佢就唔係成個原搞，淨係搞呢個小世界啫。咁已經好多人哇，期待呀、啊、要去啦。咁佢都好似唔知係18年定咩幾年。 唔係最差嘅喎，小小世界嗰度加，咁其實冇咩嘢睇嘅就應該。 唔係冇嘢睇呀，問題你會唔會去啫？ 唔會因為呢樣嘢去。 會，都會呀、啊。 正常啲人會嘅。 會都唔會啫，都唔會啦。咁重點就係到時你去到佢有好多產品賣啊嘛。 哦，咁係。 你覺得唔會咩？加四個人物係淨係睇啊？梗係一炸公仔啦，重點。咁你香港識唔識啊？ 唔知，都係買星戰嘅好似班友。啊。又佢哋可以話，其實去迪士尼好似話買星戰有折頭，好似佢班友係。 有折頭？有冇限量、限定、限量或者嗰啲嘢先？ 咁佢有啲話喺佢入面先有賣嘅，我唔知咁樣。 咪上海又有囉，香港有冇？ 唔知咁樣。 所以咪賣嗰個咪朱古力嗰隻白冰係咪？ 咪所以 Hot Toys 走咗去上海，我唔知點 解。一間香港嘅玩具嘅，但係上海嗰度有特別 嘅。佢唔止係走去香港嗰間迪士尼買，係走咗去上海。 好犀利。咁 anyway， 唔係呀，唔係 Hot Toys 嘅問題，係香港迪士尼嘅問題。關咩？係呀。你冇漏人啫。 嗯， 好笑噶，系咪先？ 唔系佢个班友系唔做唔蚀啊嘛，感觉上我觉得香港电视 系嘛，唔做唔蚀， 系啊，做得越多越蚀得劲啊嘛，觉得佢乜都唔搞嘅， 真系一八年啊，呢个开完35周年啦，人哋东京迪士尼已经35周年啦，系啊，咁小世界会大幅装修啊，唔系就咁加嘢，加40个人、哦、，OK， 包括冰雪女王，咁啊，已经好多人好期待要去噶啦，咁你香港冇运行咧，你一。即係你係差唔多呢啲時候搞啲咁嘅嘢，咁你點會贏咗日本啫？ 嗯， 係嘛？咪同埋我都未聽過話個城堡會改建嘅， 假 开个城堡咁样。 加，即系再加多个，唔系，但系我话原本嗰好似都话有工程喎。 系嘛？ 唔知佢做咩啊？我真系好奇怪先。咁啊，我系觉得好无谓咯，系咯。你反而你睇下呢个咧，呢个啊，别府啊，唔系拉面啊，嗰、那个市啊， 系。 佢嗰度咪搞个咩叫汤原地计划啊嘛？汤就是、即系嗰啲浸温泉啦、 啊。温泉 啊！咁佢好搞笑啊！你冇睇过啊？我抌咗个上群组，佢搞嗰啲过山车啊咩嗰啲上面咧系 浸住嚟玩啊嘛！ 玩喎， 哦，就系嗰个啊， 系咯，咁咪条条揈咁， 咪直头啲水咪出晒嚟，系咯，咁一个掟弯咁 啊 飞晒， 坐啊咪越嚟越污糟。佢话会将呢样嘢实现化，如果呢条片超过100万个，即系点击咁，但系过晒噶啦，而家已经系啊，吓，我唔知啦， 系咪话一转要换一次水咁咪？ 哇，唔系啊，咁我就唔清楚啦。咁 anyway 咁啊，但系我觉得人哋啲起码有谂头啲咯， 系，唔系谂啲新嘢嘅，系冇咁咩咯，我谂嗰个未必系过山车，即系可能只系行路轨嘅火车嚟啫。 佢影嗰啲系嗰啲 regular 嘅嘢嚟噶，全部都系嗰啲吊车啊咩，咁就将佢全部整晒做浸温泉咯。咁我觉得入现实上有冇可能实现嘅咧？咁如果真系有都好精彩喎，我唔玩去睇都够啦，系咪先？男男女女咧咁樣喎，正 啊！哦，佢講到嗰個摩天輪都會有一層温泉，真係呢個勁啊！ 呢個勁係咩咁樣坐飛機啊？飛機都係咁啊，大佬整個 A 呢個咩全日空都係浸温泉嘅喎，正啊呢、這個係咯，浸到皮都甩啊咁樣搞法，咁啊唔係即係話人哋起碼有啲嘢諗啊，咁、 嗯、 你香港，你唔中意用腦啊？你咪點？ 唔係全部都係水尾啊嘛，諗。 谂系唔使谂咧，佢嗰啲佢不如学翻上海，咁你咪人哋饮啊，你咪乜咯？咁你咁香港唔好整方神，整宋城，即系重建翻丽苑系啦，宋城系啦，会唔会实际啲咧？咁跟住就加人物，就唔好加方神，加西游记，或者你觉得啊呢、這个唔系喎，呢、這个唔够香港地道，加张宝仔，黄飞鸿，好唔好啊？ 嗯， 系咯。 飞鸿啱啊！ 咪再唔系嗰个边位嘅话，嗰边个边个将军话个毛有句粗口嘅咧，系咯？嗰、那个边位个啊？佢话加嗰啲人物啊嘛，大佬又唔使版权费，到时你出咩玩具都得吓，咁啊 系 咯， 即系好似胡迪咁啊，拉条绳就话只脚，啲咩条靴有条蛇就变咗做句粗口啊！ 系我唔理佢啦，咁啊，总之咁啊，唔好唱英文歌啦。人哋唱呢个京剧，咁香港梗系唱粤曲啦，系咪？ 系 咯，系咯，重金礼聘嘅罗家英阿姐嚟翻嚟唱，系狮子王，唔系嗰个 Lion King， 系金毛狮王谢逊前传。 我系金庸写翻前传咯。 冇错，系啦，仲要重金系金庸写，唔系喎，唔系剧，音乐剧嚟嘅，就系粤曲嚟嘅，但系 ，OK。系啦，揾阿罗家英做噶， 点样变做金毛狮王啊？ 冇错啦，一做到倚天屠龙嗰度就完噶啦，系啊， 仲要刘华丁咁样， 刘华丁咁啊，罗家英啊难啲，刘冰个另一 part， 个另一 part 啊，嗰个唔使罗家英嘅，粤曲 嚟讲可能雪山飞狐啊 之类啦，咩都好啦，啊，咁你咁样喂会唔会地道少少咧？喂，可能吸引好多人嚟睇啊，大佬，系嘛？你好啊，迪士尼系咁样未啊？ 系咯， 虽然 cheap， 但系鬼佬可能觉得新奇。 唔系，但系都有特色啊嘛，我仲以为系咯。 啦，系咪先？啲鬼佬喂，大佬我 L A 嘅，喂，都你为咗你喺度睇你个迪士尼，你咪搞笑啊，大佬！ 你梗系搵啲系你先有嘅嘢先吸引到人啦。 等于你去大陆嗰阵，咦咩名牌啊 ？U Two？ 唔系话佐丹奴，喂以前真系。以前真係呢啲，我唔係啊！呢啲名牌有冇搞錯啊，大佬？我買啲 T 恤嘅啫，上去嗰度啊，即係一樣啫，人一睇咪搞咗呢啲我樓下啲嘢嚟嘅啫喎，大佬。你誒唔係，嗰度唔同嘅，係咯，咁咪整下啲乜嘢啊，大佬？整埋啲垃圾真係，唉，話咩搞咩幾廿億，我都傻啊！anyway， 我是話有冇用呢個武俠做主題嘅主題公園嘅，其實？ 有冇用武俠做主題公園？可能大陸有噶， 大陸咩都有嘅有機會。 係咯，大陸咩都有嘅，係 咯。你要幾 幾冇可能發生嘅嘢，佢有時都整出嚟 嘅。咪個過山車成架飛咗出嚟嗰啲算唔算啊？咁你唔識輕功，你唔好坐咁算唔算係武俠主題啊 ？OK 喎， 係咯，即係隨時將你飛咗出嚟嘅，咁你覺得係咪要武俠主題啊？呢、這個？即係佢嗰個叫山飛狐係嘛？隨時飛咗個人出嚟嗰個係嘛？因為嗰個摩天輪叫無敵風火輪咧，又揈幾件出嚟啊！得閒啊， 即係可能那個牀就係寒冰牀啊。 唔知啊，係咯。 即係冇翻咁上下耐力，冇瞓上 去。冇瞓上去，啲嘢食到你入醫院嘅嚇。係咯，anyway， 咁啊搞啦，係啦，搞多啲 ，OK， 咁啊，唉，睇下香港幾時死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啦，係搞啊，搞嘅第二個圓嗰個啦，開第啲嘢嗰個啦，係咯， 嗯， 明 泄咪成日搞埋啲相同嘅嘢，我唔知道做咩啊？ 泄嘅仲擁擠合埋，咁其實有人話根本係另有目的噶嘛，有啲人要保住自己個即係個位啊嘛，即係嗰啲咁嘅衰嘢啊。anyway， 就係用你啲錢喎， 嗯，係， 好他人之蓋啊，係咁，佢自己揞錢我唔理佢啊，有乜所謂啫？anyway 啦，咁總之好肉酸，好肉酸嘅一件事啦，係啦。咁早幾日又香港又有人運啲咩高達定渣古嚟啊，係嘛？ 唔係我，你話咩啊？佢嗰個新加坡咩啫？響係有翻翻去用完之後運翻去新加坡波經香港噶嘛？跟住仲要最好笑係個船公司寫係報嗰個名係就係捧報車嘅就係。 我覺得佢都報車，哦， 係啊，就係、是、報車喎。 佢冇報呢個機動戰士。 嚇、啊，唔係即係佢冇報咩喎？跟住唔係正常咧。如果呢啲應該要有嗰啲即係戰略物資嗰啲許可證嘅。咁而家佢好似執住呢個話佢冇呢樣嘢。 唔係上次運高達嚟邊度有攞呢個許可證啫？ 嚇、啊，唔知喎，點知？ 和水運高達嚟。 可能佢攞咗咧，鬼知咩？佢總之。最之今次佢就話佢冇攞許可證，係係啊，咁啊俾佢而家 keep 住咗唔得嚇，咁但係我唔知點解佢講話報嗰度報咗就係碰車， 係咁咪即係寒衫嘅咯 嚇，咁但係新加坡邊我睇新聞又都係，佢新加坡邊講話佢醫證程序做話之前試過好多次嘅，係咁、啊、應該係之前好多次嗰度報咗車冇俾人收到咯。 咁如果我運啦 ，back to the future 嗰架個人應該報咩咧？ 嚇、啊，道具車咪係啊，應該 唔係喎，真係可以超越時空喎。 咁應該要報咩？唔係，其實嗰啲咩戰略物資嗰啲係其實好多都有時要用嗰啲有啲許可證嘅。你就算啲 IC 嗰時 PS2 都發唔到大陸噶嘛。 哦，係喎，嗰啲都戰略物資嚟喎，係喎，係喎。 系啊，你好，其实呢样嘢系睇下佢报，即系佢打枪嗰时嗰个货系咩嘅。 咁你根据大陆咁啊，直情高达直情系战略物资啦，成日都喺嗰啲节目度影出嚟嘅，嗰啲军事节目咧，系啦系啦。咁、啊啊、下次运只咩一比几多上去，或者甚至乎混合 R E R G 模型上去，都应该系经呢一个范畴喎。 我要啦， 系啦、啊。咁啊唔怪得打税咁重啊，上边系咯。咁系咪战略物资啊？咁经常喺啲军事节目出现。嗰啲 Macross 嗰啲機啊，咁啊二色高達啊，咁啊，係咯。上次嗰個咩嗰個高達坐起身嗰個咧，日清嗰個揸住個煲，佢都影過啦，係咪？戰略物資啊嗰啲，係咯，咪睇下，係咯。咁啊，香港人啊見慣場面係嘛，成隻高達成個渣股都未驚係嘛？係。算係咩啊？呢啲咁嘅裝甲車係嘛？ 哦，係冇嘢裝甲車。 小兒科啫。好，下次搵啲劲啲嚟啊，成隻 Macross 咁之类，或者死亡星。 要平衫。 死亡星。係囉，呢啲咁細件嘅無謂啦，咩 X-Wing 嗰啲，我都唔知咩會搵唔到嚟香港嘅，好奇怪。有啲人話唔得㗎嘛，係囉，點解唔得呢？我都唔明點解唔得喎。你話嗰個 X-Wing 真係有引擎喎。 有 walk drive 喺度啊！ 我唔知佢有咩引擎啊，总之佢话有引擎喎、啊，咁即系飞得噶啦，飞都唔使运啦，自己飞嚟啦， 自己飞嚟系啊， 系咯，咁啊有埋，如果你有埋，吓浸入去个 hyperspace， 咁喂边个管得咧？ 系咪可以上次啊？即系啱啱升至嗰集咪即系千岁鹰咁样嚟飞入嚟咪 check 唔到咯？ 系啊，唔系佢其实可以成停喺个 hyperspace 度唔出嚟都得， 系。 個倉都慳翻啊，古天樂。 即係我教佢啊，下次講大話，直情話隻嘢我買咗啦，我唔係擺個倉，我擺 hybrid space 嘛。 咪成日千歲英就係佢個倉啊！ 我有個 Death Star， 我擺個 hybrid space 度咯。你可唔可以證實我講大話？你冇辦法證實我講大話係咪？ 唔係啊，就擺咗個 Death Star 擺咗上個太空上邊啊嘛。 唔係太空你可以，我可以揾到有冇啊嘛。我喺個 hybrid space， 你點揾啊？你入去睇下咯，你唔需要去睇下咯。咁我怕我擺出嚟影響地球引力啊嘛，你明唔明啊？點搞咗都我地球毀滅喎，我擺個 Death Star 度。喂，其實我唔使開炮都可以整壞你喎，你諗下。 嗯。 我見我嗰個咁樣，係咪先？一嚿咁嘅嘢，佢都係引力㗎嘛。係 啊，有。 點會唔整壞啫？其實我唔使靠啲炮喎。 嗯。 即係我行近你都好大問題喎，你如果我個 Death Star， 你諗下先。 嗯。 即係你當我 Death Star， 我冇裝嗰啲炮女呢，咁你我買把刀可以唔開封嘅啫，係咪？ 係。 我冇一定開封，咁我裝飾嚟嘅啫嘛。咁我嗰架 X-Wing 我冇裝嗰四支嘢嚟開炮呢，不過我飛得啫嘛，係咪？入光速啫嘛，係咪？係咪？係啦，即係下次講啲咪可能唔係大話呢，講笑嘅啫，我覺得。 嗯。 即係你信唔信呢？你信唔信佢架 X 1比1有引擎呢？ 装唔知咩引擎啊？ 装咩引擎 ？X-wing 装咩引擎 ？X-wing 我唔知佢嗰架装咩。 如果你装一个普通嘅飞机引擎，系飞唔到嘅，因为 X-wing 个翼系唔飞唔到嘅。 就佢只船嚟嘛。 X-wing 嗰四块翼系四块板咁嘅，即系佢唔系有嗰、那个吓、啊，即系唔系真系飞机翼咁有嗰个弧度噶嘛？你做唔到嗰个压力差噶嘛？咁你基本上系飞唔到嘅。OK。咁你如果你同我講你嗰架嘢係裝引擎飛得到嘅呢，咁 I don't know， 咁的確我見過有啲遙控機嘅 X-Wing 係有嘅，做到好大架嘅的確都，咁佢唔裝咗呢啲，咁我唔知啦 ，OK， 但嗰啲唔 係， 嗰啲又唔係引擎嚟嘅喎， 唔係嗰啲唔會入唔到啊， 係啦，嗰啲又唔會入唔到啦，係啦，咁我又唔係好明佢講緊咩啦 ，OK， 咁我應該跟佢嘅描述嗰架係一個真嘅 X-Wing 嚟嘅，Anyway， 咁我就 take it as a joke 啦 ，OK， 系啦。 嗯。 如果唔系，因为佢就讲紧大话啦。咁再唔系，咪欺骗紧大家。 嗯。 咁古天乐点会啫？系嘛 ？Just a joke，OK、okay?。我 take it as a joke。 都系教主嚟嘅呢个。 教主系。我就唔明啦，即系你讲真 Star War， 你揾佢讲啦，咁我唔知点解啦 ，OK。唔系，即系佢系 fans 系真系，即系同梁荣忠一样咯，我觉得。 超搞笑的，我見到啱啱迪士尼嗰個廣告 Iron Man 聽話揾古天樂嘛，應該 點解咧？ 唔知佢好似話 又古天樂， 郭富城關事啊嘛，話 唔係應該揾阿 Eric So 啊咩？嗰個 Eric So 啊 ，Eric 咩 ？Eric Cole，Eric Cole 係唔應該揾 Eric Cole？ 唔係，咁你冇話揾 Eric Cole 揾 Iron Man 啫嘛？佢自己係 Iron Man， 點解咧？ 嚇，佢追件甲唔得，唔知喎。 唔係啊 ，Iron Man 成日都冇著住件嘢㗎啦。 係啊，係。 Iron Man 個 Iron Man 自己飛咗去㗎嘛。 係，但係佢個廣告係吹佢㗎嘛，唔知做乜。 唔知啊，係咯。不 anyway 啦，好無厘頭嘅 ，OK， 即係佢就係想即係揾一個有號召力啲嘅 star 去 sell 佢咯。 嗯。咁香港慣性啊，咁嗰啲唔關係嘅人走出去。 冇錯。 就剪彩啊，乜叉都係咁啊，係。 即係揾阿蔡思達即係剪高達彩啊嘛， 係啊， 周秀娜啊嘛，咁啊周秀娜， 啲人就影到佢黑面先好笑啊。 周秀娜就話我細佬都有砌㗎，所以有關㗎咁啊嘛，係順便 sell 話自己個 I girl 啊嘛，我唔使人揸啊嘛，記得啦， 係， 我唔係人揸，亦都唔使人揸啊嘛，記得啦，好興嘅 ，OK， 咁啊今次就揾咗阿郭富城咁解啦，咁我都真係唔明有咩關係，我就覺得。即係郭富城本身好鍾意啲嘢咁樣，我又冇聽過。 鍾意車嘢嘅車鍾意 Iron Man 係 啦。 係鍾意車係真嘅呢、這個。 係 我知呀，咁因為佢紅波波。 哈 哈。咪因為佢都好似係咩根據法拉利呀唔知咩整㗎嘛。 係。係呀。 咁你唯一嘅關係喺呢度囉。 係。 我真係諗唔到咩關係。 咪我嗰陣時係去到 Mark45 車法拉利㗎喎。係 吧。 是啊，我只讲话 Mark45 嗰阵时系法拉利啊嘛，系嘛？ 系。系啊。OK， 咁 anyway， 咁大家 啊，到時玩多啲啊，即係如果有得去迪士尼就好去啦 ，OK？ 咁我見佢個 Iron Man 玩冇乜特別嘅啫、啊，都係坐入一嚿嘢同狐狸嗰啲咁嘅嘢。 應該都係啊嘛。 即 喺酒樓門口近時入幾蚊喺度按嗰啲啊？ 咁唔係嗰啲，咁佢都有入入有嘢播嘅。咁但係可能你玩 VR 好過癮啲咯，阿新耀啊。 係咯，學你咪就係、是。酒樓門口嗰嚿嘢，然之後加多個 VR 佬， 都係咁噶，都係做乜坐上去，不過坐喺個 VR 佬吸住個頭咧。 因為有啲職員揾啲水箱射你，咪變咗呢個 4DX 咯。係 啊， 係嘛？好易啊嘛，香港人力 4DX 嚟噶嘛。 係啊， 入5蚊有得玩咁啊。OK， 喂，冇啦，冇，快啲講啊，唉，蛇皮啊。 嗯，好，下禮拜。 唉，講漏咗頭先，唉，講漏咗呢個，好。好啦，咁啊，靠嘅咩做？愛在海的邊緣， 係， 係啊， 有套咁嘅嘢， 係啦，米高法斯芬達係咪即係阿慈力王咧？ 應該係我嘅，冇嘢錯咗， 係嘛 嚇？ 係啦，咁啊加女主角就係阿機械女啦，機械機啊，我都係機械機入場，唔呢套係 O K 嘅，因為佢係正常人嚟嘅。 嗯，系 又唔好似上次啊，做呢、這个阿麦迪文嗰度 Jason Bourne 黑黑面啦、啊，唔系机械机冇表情啦、啊，呢度好多表情嘅，系个普通女仔嚟嘅，又喊又笑，你翻嚟睇到佢嘅真正演技可以，系，同埋佢系靓嘅喺度入边，咁你睇啊 ，OK， 咁啊，深夜食堂二啊，系咯，超人 X 大电影啦、啊，我们的超人来了啦、啊，系嘛，下礼拜咪十月一号呢啲。仲有妖夜尋狼是吧 是啦。 就世紀血戰是吧 是啦。 是三少爺的劍喎。 是中意上。 哇厲害厲害。不過導演以東升喎可能反而有要值得留意返喎。 是啦。 咁仲有咩仲有呢個刀鋸鋼鋸嶺。 鋼鋸嶺是。 是啦 加菲仔。 加菲仔即係上退役蜘蛛俠。是啦。咁仲有冇？即係好多，但係有冇啲即係科幻冇啦，係嘛？ 應該冇啦，呢 台。好，再下多個禮拜。 嗯，我睇唔到啊，而家。 月八係嘛？有呢、這個咁啊 ，Black Pit。 少年理財啊！ 我唔係 Black Pit， 誒唔係嗰度另一出嚟喎。咦 ？Black Pit 嗰度去邊 啊？哦，一月啩 ？Black Pit 一月哦，睇錯。有套叫咩鬼魔童喎、啊？係啊，即、就、係、是、用心理學去真係嘗試解破呢、這個即係。就是鬼上山之類咁嘅嘢嘅， 哦，呢、這個 Two Face 嚟啊 ，Two Face 即係嗰個科學家係 Two Face， 我科係啊，我男主角啊 ，OK OK， 好，仲冇， 嗯，我要睇陣，咁 冇啊，再 後就去到星球大戰 嘅，15就星戰啦，係咯， 係咯，同埋死亡筆記， 死亡筆記冇錯，都係12月15，係啦，照亮新世紀嘅， 嗯， 仲冇。 哇！跟住就要到沙羅嗰套 嘅，就十月廿二啦，太空潛航者啦，就係、是、呢個沙羅啊，就加呢個啊 Jennifer Lawrence。咁呢套我都期待嘅，本身都、嗯、太空鐵達尼定咩咁啦。 同期嘅仲有呢個刺客教條。 即係12月22刺客教條，冇錯，冇錯。 係。 冇錯。咁長城係咪真係做嘅咧？12月29成日改嚟改去。 系啊，22做个星梦动物园啊，唱歌嗰度。 哦 ，OK。 系啦，跟住做个妖怪手表二啊嘛。 嗯。 吓，仲有见到一套叫《魔术奇缘》。 系啦，唔知咩。 唔知咩。 喂，有一套叫咩《节翼天使首部曲》《魔咒之吻》咩嚟噶？《魔咒之吻》系咩嚟？ 呢套 咧。12月29喎，无端端多到咁嘅嘢喎，听都未听过。 系咯， 系啊。 我真的冇聽過呢套之前， 唔知啊呢套， 佢 應該都愛情片。 科能嘅咋個中文名，唔係個英文名好簡單，就咁叫科能，係啦。 嗯。 反而個英文中文名咁複雜嘅《節翼天使》係咯，首部曲《魔咒之吻》唔知。 今日有下集啊？ 喂，咁定係啦，講明啦。咁啊，似乎係愛情嘅，都係愛情嘅。 嗯。 天使都係搞女咁樣，即係惡魔啦。 係 。做天使啊！好啦，咁啊一月噶咯，如果冇就系嘛？ 系啊，仲有一套爱 佢个爱情喜剧叫《摆渡人》，咦？但系我明明记得呢套嘢应该同王家卫好似有啲关系，但系又见嘅咩？ 唔系导演咪王家卫？ 佢写张艾为咗啊，张家佳唔知点解呢度写 系嘛？ 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 唔理噶。不过都好多星啊呢套， 因为改编自张家佳嘅。 哦、okay ， 好啦，咁啊，一月十二就有嗰个《天煞二哥》要报埋一月嘅睇嚟嘅系。 系。 就一月。 Bellepit 嗰套就一月五号先做啊嘛，我 套。一月五号做嗰套 Bellepit 嗰套，即系讲 系半碟同盟。 就嗰个老婆啊，俾人话系特务，咁啊要佢杀咗老婆，咁俾四十八小时之类咁嘅。咁一月十九有呢、這个三 X 啊，即唔系咸片三 X 啊，即系云迪逊啊，云迪素嗰套啊，系啦 ，Triple X 啊，嗱嗰时好劲嘅，而家先无端端做第三集，隔咗咁多年，系啦，咁啊三 X 反恐部族啊嘛，咁啊重火力回归，系啦，咁今次就加埋甄子丹，犀利啊，同埋呢个 Tony Jaa， 系， 咁啊我又好期待喎，有个咁嘅组合入，即系本嚟咁 Triple X 就冇乜特别，加埋一两条友。O K， 一月廿六有生化危机，终极厮杀，话终极，不过系觉得仲有排做。 算啦。 咁啊，唔知啊，其他啲喂咩成龙，成龙有个咩铁道飞虎咩噶？ 系、哦。 今次讲咗太平洋战争喎，又讲翻古装嘅。 咁、 啊。即系又哦打本仔啦，终于今次讲翻。 咦，好嘢哦！ 咦，咁啊又做翻嗰啲咩富贵列车嗰啲。唔系，系好睇喎，反而嗰啲好睇喎，系咯，不得佢一个做啊，争啲啦，系咯，系咯，哇！之前嗰个咩回魂空灵啊，终于见到啊，褪到二月二啊， 系， 系嘛， 冇啊，其他唔讲啦， 其他唔讲啊， 系嘛，唔久唔讲唔晒嘅，咪一路啦，下年系嘛，讲到下年好多戏系嘛，讲住啦，其他啲系咯，报到一月算数啦，系咯 ，Power Ranger 都三月廿三嘅，其实系啦。呢啲可能新好少啲日子啊，屬於。 係 啊。不過機動隊係三月三十嘅，係咁啊。哇，好多好多，唔講住啦嗰啲，係啦。啲大嘅講兩句咧 ，OK。下年大把又成嘅呢盒又成，係啊。好，冇啦嚇。 肯定。 冇啦。 嗯。 好，咁啊好。好啦，明謝翻啊，陳工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我哋嗰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有咩報料或者我哋因為講漏講錯，歡迎嚟嘅時寫信俾我哋等嘅大家回信嘅。咁我哋轉個頭咧會擺上 myautocats.com 斜同 sci-fi 四一一，咁同埋呢個 sci-fi backup.thisistep.com、sci-fi 四一一 backup.wordpress.com、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嗰啲地方更新咗之後咧，咁呢個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就會見到我哋噶啦。咁另外咧喺香港網台 app 咧，大家去到 rec 咗先啦，就會揾到我哋。咁啊應該係星期一先會更新噶。咁咧就因為我哋星期一先做噶嘛，嘅事。咁就大家快啲去下我哋呢個嘅專業啊，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亦都唔好唔記得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啊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 6632嘅33926127 6632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就係逢星期一有 Ragazine， 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